欢迎大家收听 Sci-Fi 全面睇，我系 Tasco， 我系马仔 ，Hello， 我系港产不打。 今个礼拜咧，咁其实咧实质就冇科幻片上嘅，连北美都冇嘅，咁啊开大天窗。不过好彩咧，阿不打就睇咗一套，即系其实优先场啊，其实都优咗几个礼拜啊，不过之前我哋都未睇到啦，咁就呢个嘅。是不是叫喪屍列車還是叫什麼？ 是屍殺啦，死屍要屍殺人的殺，是 的。這套好東西啊，這套一陣要講啊，即是那終於有一套叫做值得講，起碼當然不是說其他的戲不值得，不過那些不是即是科幻， 不是sci-fi啊， 但都會講一下的，因為今禮拜其實就沒什麼大 topic 啦，那我們什麼都講一點啦，當然一陣都會講其他東西的，講完戲之後，因為都有些其他消息這樣。好啦，咁啊，事不宜遲，咁我哋都報下呢個排行先。 好， 係咁啊，第一名啊， 係第一名 自殺特工啊。 自殺特工可以保住啊，咁都拋離得幾犀利啊。 係，咁啊，第二已經係使徒行者。 係啦。 喂，哇，呢套嘢喂，但我真係提翻各位，呢套嘢其實王晶監製。大家可能佢隐藏得几好，唔知道其实系王晶片嚟嘅。 其实都唔系重要啊，因为佢好唔好睇先得噶，系嘛？ 咁即刻讲。 重点系啊，好睇好睇我唔拘啊，唔好睇我都冇用。 系 系第三， 系吹梦的巨人。 系啦，呢个犀利啊，屎不保啊！但系点解今次濑晒嘢嘅咧？会吓咁啊，等讲啊。 冇错，第四已经系电影版嘅《樱桃小丸子》啊，来自意大利的少年。 少年，冇错。 冇錯，其實呢套呢日本都唔錯，咁呢套呢我又特別讚啦，其實佢係中國 3D 買咗嘅，即係發行喺中國 3D， 佢做得幾好，即係佢啲聯營嘢呢或者網上啲嘢啦，咁我覺得以套咁樣嘅 brand 嚟計呢，推到咁高都算係香港發行嘅努力啦，但我未睇嘅， 係第五呢就係、是、樓下的房客。 是九把刀原著的嘢，西任达华主演，台湾戏，一阵会讲一下，即本来都想住好正，但是他有些奇怪的。 冇错。第六就是这个导火新闻 线。 线。 HKTV 上礼拜讲过啦， 冇错。 版咁啊，改编 正嘅。 成功过使徒行者最少。 一定。 第七位。 希望大家支持啦，因为佢其实场数唔多啊，即係都分薄咗嘅，咁但係佢口碑好嘅，你问我。係啦，希望大家支持一下。 但呢排又有人话王维基系咩喎，系鬼喎、 啊。 所以就 是。咁啊，系人系鬼唔知啊，我啊睇好电影啊支持啦，都系嗰句啦，系咪？ 咁所以有人又当咗佢王晶，咁第七位。 系冰河世纪。 系啦， 呢 个陨石撞地球，呢个惨死啊！可以讲得上 嚟。呢套我就其实好迟先睇，所以我几个礼拜冇开咪讲。但系如果我今个礼拜都唔会讲啊。不过我即系形容佢就垃圾啊。 即系你讲过少少嘅，就话唔好睇嘅，话佢 系啊，即系短打我出咗啦，系啊，真系好弱，真系唔好话弱智啊，直头系即系当啲小朋友都弱智，即系好 惨。响北美都唔掂啊，呢套 系啊，真系唔得，可能又。拍到第五集啦，吓乜鬼都拍晒啦，烂到即系好，又闷又烂又 系，唔搞笑算啦，呢套就 系 第八就哆啦 A 梦啊，新大雄之日本诞生 系啊，呢套又系好强 系啊，第九啊半碟追击五跌得唔快嘅， 咁啊差唔多啦，咩人冇乜戏院上 跌咗好多，四廿零场 嘅 啦， 但系香港嚟计就唔咩嘅，即系唔劲嘅，即系坦白讲，因为我估香港可能个顾虑就系第五集咯。即係加上你又隔咗咁耐， 其實佢有 第四集又 翻市向，咁你 fans 睇完就冇後繼，其實主要咁。 係啊，即係雖然你問我都係咯，普遍好評，但係又冇後勁咁樣縮曬場啊，冇錯。 係啦，第十就呢個《屍殺列車》啊，都 嗱以呢個優先場就話得嚟講，佢睇第十位好強啊。 係啊， 雖然佢個場 真係好強啊。嗱，其實我今日睇場場都爆。 系 系啊， 好多人都要即系一定要睇一睇，因为口碑都相当好。系啦，咁好有冇其他？有冇系新上就已经跌咗落去嘅？ 其实今日礼拜新上有套就讲个作家嘅《北基天才》，系个即系你当系啲二十年代啦，即系一九二几年、三几年一个好出名嘅编辑，即系佢想当年就系为眼色英雄点样话讲佢点样可以发掘到海明威啊，又另外有啲劲嘅文学人嘅，咁讲佢一生咁样咯。咁你问我系文艺片评价高，不过我又系排，因为我真系好想睇《屍殺列车》，我今日一系唔睇《屍殺列车》，我睇呢套，咁我后屘拣《屍殺列车》，我未睇呢套。 多年废夫啊， 系啊，即系都。 係啲即係真係值得睇文藝片嚟嘅，即係佢中意文藝片嘅。 唔、哦、差嘅，都十二位嘅，因為佢嘗試好少嘅，係啊，係 啊， 都有十二 位。係啊，文藝片嚟嘅唔差。 佢嘗試係好似啲優先場咁少嘅啫，係啊。 係啊，係啊。 但係佢都有十二啊，咁即係其實都唔算好渣啊，咁少場。 冇錯， 係啊，都有人捧嘅。好，呢、這個有啲之後睇咗再補翻講啦，係咯。 係 啦。咁啊，以上啊係香港嘅觀眾啊，以佢腳同荷包去投票。咁你可以有你唔同嘅選擇啊，只作參考啊。好，咁我哋跟住嚟咧開始講呢、這個果戲啊。咁啊唔中意聽古仔啊，唔中意穿橋嘅朋友，即刻好啦， 冇錯， 講好先啦、 啊、嚇。咁啊，你問我先講講屎忽報先咧，名氣大喎、啊，係咪？ 係 啊， 呢、這個唔係 你叫依都叫碎講啦，係嘛？ 唔好講成個古仔啦，我哋今次 一定，我都係點一點啦，我都知嘅，係啊嚇，即係好驚呢啲。即係講得太耐咁樣嚇，咁你問我話《吹夢的巨人》，咁我覺得佢個最大問題啊，第一佢個 brand 就真係香港冇人識啦嚇，咁但係我唔，你香港票房差我都預咗啦，咁但係問題係喂北美都差嘛係嘛，北美都 好差㗎都係啊， 係啦，咁我覺得佢衰咩咧？坦白講，佢就衰一來佢呢個係童話故事，而且一個比較好 O 啦，即係好。即係叫做佢又唔係經典喎，即係經典你就話啊綠野仙蹤啊咁嗰啲叫經典啊嘛，佢又唔係嘅，即係嗰啲咁我諗係咪20-30年代咁嗰類咯，即係啲比較 old brand 啲咁《丁丁奇遇記》嗰類，但係就早過丁丁嗰類嘅咁一個叫童話啦 ，OK， 咁可能佢忠於個設定嚇，咁、啊、個童話設定入邊係吹夢的巨人，咁而個巨人咧係一個老人。OK， 咁佢其實係一個吹夢的老巨人。OK， 咁佢終於咁佢咪揾咗個咁樣嘅老人家嘅人去做個巨人咁樣咯。OK， 咁個樣都老人家樣嚟嘅嚇。咁、啊、我覺得第一出事啊呢度。咁你睇大佬咁你個小朋友攬住個巨人，個巨人真係哇咁樣差唔多我諗十層樓，即係好似十層唐樓咁高。咁但係老人家嚟嘅，咁你成日就個小朋友同個老人家做戲。咁啊又好正面咁啊又啊咁樣又帶出善良啊又帶出點樣啊佢又保護人類嘅，因為佢係想吹個夢，佢係可以治療到小朋友嘅。佢又話講佢話會聽到小朋友啊，如果佢唔開心，佢就會吹個美夢俾個小朋友。咁如果佢係去做咗壞事呢一日，咁佢又會吹個惡夢俾佢嚇佢。即係咁個目標都唔係要嚇佢嘅，佢係希望去搞佢，俾佢導向導嗰個小朋友向善咁樣。即係你預嗰個係一個磁場八八啦。咁但係你預過喺電影角度全場咁，你都知喂電影角度我哋成日話咁電影你始終都係叫做大眾娛樂啊嚇。即係當然你話文藝片真是未一件事。咁但係大眾娛樂咁你都係睇靚嘢嘅啫。第一要求就係咪先？咁你起碼靚。咁啊點解有明星就明星靚咯？咁點解睇小朋友小朋友得意啊？點解睇寵物寵物得意啊？咁但係問題是你老人家咁又認真，即係 touch wood 唔好唔係話歧視啲乜啦。咁但係始終你長者係難啲吸引人嘅，即係佢個即係你明嘅就人類都想睇靚嘢噶嘛。咁你睇個即係叫做老嘅長者咁，你個畫面上係唔吸引。咁當然你話做哇做啲綠葉角色扶持住嘅咁 OK 嘅。咁但係佢唔係咪一個主要主角嚟，咁啊好多係小朋友同個老人家做戲，咁嗰啲位置呢你問我就喺觀眾角度會好講下咯，我只能咁講，係啊，咁加上佢個古仔就超即跟足原著咯，咁係嗰種即係好正能量啊，好教育意義啊，又帶出咗即係啲善惡係永遠係對立嘅，即係我就係一個吹夢嘅巨人，其他啲巨人全部食人。食人咧就夜晚捉小朋友去食咁樣，咁所以咧我就會啊，就夜晚就吹啲夢俾小朋友咁樣，咁即係好直正，好樣板嘅。咁你問我，喂大佬，即係以而家個知識水平啦，即係唔好話咩，咁你就算幾細嘅小朋友啊，你當你即係啱啱曉講嘢或者三歲至五歲啊，你同佢講話你發夢係因為有個巨人吹啲夢俾你，咁你都唔會信係嘛？咁你。呢啲係一啲我哋叫即係虛幻嘅童話咯，真係。咁你話係咪即係喺而家呢個資訊咁發達嘅年代，係咪仲要即係標榜呢啲童話咧？咁我你問我你當我係電影老闆，我開肯定唔開，因為你話喂你拍啲嘢係有教育意義一件事，但係唔代表你要虛構一個全虛假嘅世界觀灌輸俾小朋友啊嘛。咁即係呢啲嘢好錯㗎嘛，咁同埋你即係大少少都知道，其實即係講得粗俗啲嘅，即係旺居㗎嘛，成個世界觀都咁你呢啲咁即係咁淺白又咁擺明係講大話嘅嘢，即係將一個方言咁樣包裝成童話就灌輸俾小朋友，其實個本質呢你問我喺而家呢個年代就唔啱嘅，即係唔係咁行， 教育都唔應該咁做。咁所以你問我即係純粹屎匹布一廂情願，咁係要揀呢個 topic 去拍。咁佢拍咧，你問我話佢話加啲電影技巧落去，拍得好睇緊張，咁我覺得都話收貨啦。咁好似張國榮咁，好多人都覺得好睇㗎。雖然我就覺得麻麻啫，咁但係普世都覺得話正啦，係咪先？咁佢都類似㗎，有啲普世意義。咁但係起碼張國榮都你有個主軸，就有啲即係喺個森林上面生存啊，有人追殺佢，係有個主線緊張。咁呢套當年你都可以話有嘅，咪就個巨人捉小朋友咯。咁佢去到個巨人界嘛，咁好多啲巨人就聞到人類嘅小朋友味道，咁就成日要捉佢。咁但係捉嘅過程就一定冇張國榮嗰啲咁緊要、咁緊張刺激嘅，亦都好少嘅啫。其實個比重，即係有一場捉來捉去，咁佢又跌咗落啲水度，咁又因為佢聞到啲味，咁跌咗啲水度冇事，咁線來線去，咁最後又保護咗佢，咁樣冇事咁樣。咁但係咁捉咯，咁一場嘅啫，咁其餘又可能好多都係交代話佢點同個老人家相處啊，點樣啊咁樣交代嗰個老人家點樣吹夢，佢啲夢點樣嚟，咁有棵樹咁樣點樣入咗個樹世界，又有啲夢閃啊，飛來飛去，咁呢啲其實你問我真係好悶，好即係小朋友一定集中唔到，咁我大人睇都覺得悶，即係已經悶到抽筋。咁另外就會加返佢可能跟原著就話講佢啊，佢最後都要對抗啲奸嘅巨人，即係食人嘅巨人。咁最後呢佢跟個原著就話去咗搵啲女王幫手嘅。即係 exactly 係去咗白金漢宮咁樣啦。咁去咗白金漢宮呢佢嗱即係我唔知 Tasco 係咪應該伊麗莎白定咩定維多利亞。 我呢個伊麗莎白。 應該伊麗莎白係啦。咁因為佢入面好似有個台詞我又唔知啊，我睇我英文就冇咁好啊。係啦，佢話去搵列根嘅。佢會打電話去揾列根仔咁樣，即係我估佢個輩份高過列根，當係列根做總統之前十年咁計啊，咁都係有限數啫，係嘛？即係唔會話會去到一百幾多年啦，起碼都1980年啦，係嘛？係嘛？係嘛？會嘛？ 本身都係1982年嘅小說嚟嘅啫，唔係啲。 唔係咯，咁你實情就其實唔係想象中咁 old 嘅個 brand， 咁你喺咁嘅年代，啲叫70-80年代嘅背景咁樣，咁最後咧？咁佢又有直升機會飛入去個巨人國捉啲巨人，最後搞掂嗰啲巨人嘅。咁 有現代軍事嘅，有現代軍事嘅。 係啊，咁你即係有機關槍嘅，有軍服嘅，即係好似啲山兵咁樣嘅，係啦。咁類似。係啦，咁你好壯嘅，因為我就咁睇啲英國嗰啲街道，開頭話巨人捉小朋友，佢都仲係講緊啲一眼一盞燈嘅街燈。你問我好似似即係福爾摩斯嗰個年代嘅。 汽油嗰啲汽 gas 燈啊嘛。 是啊是啊是啊冇錯，咁我都唔知道，咁所以你問我而家一刻我都好撞，我唔知佢係咪都唔使咁長世界 嘅。我睇畫頭我真係以為佢發生喺維多利亞時代大佬嗰啲樣 子。係啦、啊、佢應該係咪 O 啲嘅，咁所以最後我見到個直升機我有啲 O 嘴嘅，即係我見到個直升機飛入去，咁你同埋你好撞㗎嘛，你講緊魔幻嘢，咁突然間成間有啲好實嘅直升機，咁都搵軍隊過去打呢巨人，咁但係打呢佢又唔好打喎，佢最後吹到飛到入去啦，佢又搞搞笑笑咁散咗扎士兵咁喂喂喂捉啲巨人，啲巨人又唔知點解見到啲直升機係驚㗎啦，佢其實都冇開過槍，咁就走嚟走去，咁跟住後屘啲鏡頭講佢已經喺啲直升機咧就垂啲鐵索啊。你遇就好似即係上到人嗰套咩小人國咩大靈劍咁樣咧，係啦，咁啊，總之啲直升機吊住咗呢啲咁嘅巨人，係啦，綁住佢咁跟住啊一嘢嘢飛走咁，咁啊唔少噶，嗰啲壞巨人都10-8隻嘅，又有個領袖嘅，咁最後綁住曬佢，搞搞笑笑咁樣綁住佢，咁啊點樣制裁佢咧？咁佢又永遠唔會話打佢啊殺佢嘅，咁啊其實只不過運咗佢離開咗嗰個世界，去咗地球嘅有個荒島。劈低咗佢，跟住仲話會定期抌啲瓜啊、蔬菜俾佢咁樣，等佢就話：，你冇得食小朋友，食生果啦咁樣。咁佢啲嗰啲巨人就話：，好慘啊，走唔到，以後要食呢啲啦咁樣。咁即係搞搞笑笑咁樣，咁啊完嘅。咁例如即係咁樣嘅套路嘅，即係拍俾小朋友睇啊。咁啱嘅，我都會調整嘅。即係你話啊，小朋友向嘅嘢，咁我咪用小朋友嘅角度評咯。即係我唔會話評佢為腦殘嘅咁樣。咁你小朋友梗係咁啦。咁但係你問我係你小朋友，咁你有小朋友嘅評審標準喎。咁第一，你第一佢啲造型咁講嚇，啲小朋友唔會中意睇。第二，佢入面其實就唔似話迪士尼啊或者皮斯嗰啲，即係佢冇設計啲啱小朋友可以捉到去個集中力嘅場口。咁即係好多說話好沉啊，好多嘢要講，咁講啲嘢又好正能量，好教義，好說教式嘅，咁呢啲又係死罪囉。咁跟住佢有一場又即係講咗去咗白金漢宮，佢都會有場叫做我睇嗰陣時候就戲院有笑嘅戲嘅，佢話講佢 有啲臭瓜會整啲汽水嘅，你當就話啱啊。去到佢有啲笑位又講佢一個巨人點樣英女王後屘啊即係信咗佢啦，咁請咗佢入去啊食早餐，咁啊又標榜啲人啊點樣服侍呢個巨人，咁有啲笑位。咁啲嘢食咧講佢煮話煮啲麵包，有幾百個麵包堆埋一嚿，咁佢一手佢已經拿咗成個攬嘅薯條咁擠落口，咁即係有呢啲用佢個身形嘅巨大嚟做笑位，咁但係其實一條橋冇橋。跟住講佢啊，係啊，佢第一次飲咖啡，佢咁大，即係個巨人咁未飲過人類嘅咖啡，咁一飲就噴啲咖啡，咁佢噴到啲侍應啊，全部咖啡水，咁即係有啲咁樣嘅叫做笑位，咁嗱我食唔出嘅，咁但係唯一笑位就係佢話啊，我食完你個早餐咁啊，多謝英女王，哇帶咗我自己最好飲嘅嘢俾你咁樣，跟住倒嗰啲綠色嘅，你當係汽水咁咯。佢咁佢其實之前有啲伏線嘅，個女仔去到巨人界咧，佢一飲佢食過呢啲飲過呢啲汽水嘅，一飲完佢就會放屁，咁嗰啲屁就綠色，好似即係屎力加嗰啲屁咁。我記得啦，係啦，咁跟住後屘斟曬俾啲人飲，一飲啲人哇，啲人啲表情好誇張，跟住定曬，跟住又輪住放屁，連英女王都放屁。咁而放屁個效果佢好誇張嘅，咁樣成團綠色嘢，跟住嗰啲群咧，即係啲黃色啲群吹起曬。系啦，即系好似玛丽莲梦露咁样吹起晒条裙嘅，咁有呢啲咁样叫做玩到屎尿屁嘅笑位咯。咁你问我嗱，现场我系有小朋友笑，咁快咁 OK， 咁你话呢场都叫得，咁但系你又咁讲成套戏两个钟差唔多，得一场叫有小朋友笑嘅，其余啲小朋友玩凳啊、踢凳啊、话要走啊，啲阿爸阿妈带佢出去咁样，你捉唔到佢嘅，完全都咁根本就咁，咁套戏冇讲完。 即係啲笑位係同即係黃子華咧以外啊，其他人做嗰啲棟篤笑一樣，成場都一個位好笑啊！ 咁即係好唔得咯。咁你問我頭先我話你，因為你電影技巧補咯，即係你問我，即係既然你當你屎忽補，有個社會責任可能啦，我唔知佢點解會係要開呢個題材。咁但係你起碼可以做到《丁丁歷險記》嘅，因為《丁丁歷險記》不嬲都有啲人已經話係屎忽補開始回堂嘅作品嘛。但我個人睇《丁丁》，我覺得你用兒童片嘅角度去睇《丁丁》唔差。 你講天天啊？ 係啦，即係兒童片睇佢 OK 嘅。咁我都唔算話叫回堂。咁你到話之後《雷霆戰區》，我又覺得正喎，好多人有鬧嘅，但我覺得唔錯。咁你話到之後，譬如林肯轉，可能話叫爭少少，咁我都覺得可能滿咗啲啦。咁但係你話阿換蝶橋，即係之前嗰套係咪叫換？ 記得 係啊，嗰套正啊，哇！大佬即係三大金鐵三角喎，又有咩兄弟啊？高安兄弟又有唔知做咩三寶勁噶嘛？我記得我寫個文嘅都，咁知換蝶橋都唔差嘅，咁知係啦。咁你話嚟到呢套，我調翻轉就真係覺得就真係失望咯。系啦，你问我就， 屎忽补咧就不嬲都有拍下啲即系童真嘢嘅，即系你 E.T. 其实都 咁一定。 不过今次呢套咧就唔系，即系唔系佢自己作噶嘛，系一个有原著嘅，即系佢要跟翻个古仔。咁到底呢个古仔系咪仲咁啱？即系摆喺二十一世纪嗱，虽然八几年就唔系好算好旧啊，咁但系你嗰时嘅人嘅接受度啊，或者嗰时嘅童话故事都系仲系比较保守嘅。咁你今日照拍呢，咁但呢個又唔最白，佢又唔係真係咁舊嘅故事㗎嘛。 係啦，不主經典㗎嘛。 牽涉到呢個現實世界嘅軍事呀呢啲嘢。嗱其實呢而家有好多動漫呢係有講呢樣嘢嘅，即係就係講現代嘅軍備呢，即係佢哋發現咗個 portal， 佢過咗去魔法世界。咁但係而家佢哋玩嗰啲就唔同呢啲嘅。佢呢套呢就係純粹一啲好得意，佢哋而家嗰啲呢就係嗰啲魔法世界都好政治化，即係佢將佢玩到好真實嘅。唔係話魔法 變咗大人嘅，係啊，大人向咗。 其實通過咁樣嚟 question 好多社會嘅嘢嘅，咁但係呢套就好明顯唔係啦 ，OK？ 咁就同埋我覺得呢套戲咧應該最大嘅問題啊，就係嗰兩個主角啊，即係嗰個老巨人啦，同埋嗰個所謂細路女，個細路女就入邊啊四眼妹啦，都可以平時冇嘅，冇四眼，跟住都唔係好討好啊，即係唔會話你見到咧會好想睇佢，即係連細路仔都唔討好唔到喎，唔係淨係大人，大人一定唔討好啦，係咪？喂，我羅莉控都好啊。我都睇靚女㗎嘛，細路女都有靚有醜㗎啫，係咪先？咁我唔係話佢醜，即係佢整到你冇興趣㗎，即係話。 係啦，即係應該話佢唔係話得意可愛嗰隻老 師。係啦，冇錯，即係唔係話要好靚，但係都幾得意喎，幾 係啦， 幾 Q 係啊，即係你 唔係好吸引。咁呢個就變咗，其實我諗呢、這個就好 universal 嘅，你望落吸唔吸引？咁我諗鬼佬都係咁嘅 feel 㗎啦，係咪先？佢都覺得唔好吸引喎，咁樣。咁就自然一定有好大影響。咁就好奇怪呢，就係、是、呢個爛番茄呢，佢又唔係俾得好低返佢㗎喎，即 即係佢都比七啊幾、七十幾唔算低嘅。如果以爛番茄嚟講啊，係高添。咁但係佢實質票房咧就蝕嘅，係剩翻唔到本嘅。 啲人話佢用億幾啊，講緊美金啊，即係嗰個預算億 五好似係啊。million， 咁而家佢就話 box office 得127.7 million 啫，即係其實仲爭錢，即係唔好話賺啊，淨蝕緊。咁啊，幾？但我唔知佢計咗海外未，但係海外都好似都唔多好。呢、這個先差。 我如果香港就一定唔得咯，係啊，因為都縮曬場。 佢個戲名好得意㗎，佢直接用簡寫㗎喎。係。BFG 喎。 係 BFG， 係啊。 咁咩嚟？ 佢正式就叫對咩 Big BFG 啊，唔知咩 Big Fit 嘅。 唔係，佢係 Big Friendly Giant 啊，即係大友善嘅巨人。 系啊 ，Big Friendly Giant 啊 ，Big Friendly Giant。 但系佢嗰个戏名嗱，当然佢嗰个小说已经系咁叫噶，佢就咁叫 BFG 啊。咁如果你就咁睇到戏名 BFG， 咁你会唔会有联想？即系如果你唔识个原著嘅话咧 ，OK， 我当即系你好难嘅咩嚟噶？咩 BFG 啊咁样 ？FBI 我知啫，MIB 我都知 道。都唔知咩嚟咯，调查系啊。 即系我恐怖 改坏名啦，有啲。 我即刻砌咗啲粗口落去啊，大佬你明唔明啊？哈哈哈 哈 OMG BFG 嗰啲係咪 BLMG 你一見到 F 字仲唔係歌詞係咪先即係你到底有乜嘢去吸引到人呢即係如果人哋淨係睇個戲名或者淨係睇啲 poster 或者淨係睇劇照都去唔到嗰個吸引你入場嘅位咁就好難啦、你今時今日呢啲人真係唔係用幾秒鐘去判斷你係冇添嘛零幾秒去判斷你㗎啦咁你變咗我諗咁有少少係趕客嘅，有啲人就覺得係， 係啊，事實都係咯。你問我係啊，咁同埋即係套戲，你話即係睇咩咧？咁你都成日話睇戲，你要話俾人聽咩噶嘛？咁你佢係兒童向嘅嘢，咁我帶小朋友入場，咁呢套一定就小朋友話覺得 都覺得悶啊， 係啊，咁你話喂當喂有冇嘢學㗎？係咪即係温情片咁樣？又唔係喎，因為佢拍得好兒童向嘛。咁你冇咩温情嘅，因為佢同佢個巨人都係即係冇咩，即係你話真係描述得唔係話點樣有啲咩？咩可能啊？涉及到爺孫啊，或者即係子孫關係，佢又唔係嘅，即係冇呢啲親情建立嘅。咁你純粹一個咁樣，即係小朋友咪帶住個巨人咁去揾啲女王，最後咪搞掂咗咁樣，跟住咪阿信你係巨人，咁佢啊自己巨人度生活咯，好開心咁完咁啊。 咁啊，原書 係啊，簡簡單咁樣係啊。 佢又有講過咧，佢就話其實呢啲巨人，因為其實佢好多佢同一個作者啊，其他作品都有巨人。佢哋話咧呢套嘢入邊嘅巨人咧就代表啲大人嘅，即係其實大人嚟嘅，代表成人，即係相對細路仔嚟講， 係成人啦，係啊 ，adult 就係有呢個好嘅成人，好嘅大人同埋壞嘅大人啦，佢就係咁樣。咁但係咁又點咧？咁我唔知啊。OK， 咁啲原著咧嗰個價值亦都喺邊度？我唔識，我唔係話冇啊，我唔識啊，我唔係太認識呢、這個本身呢個作品，但我懷疑係咪連北美嘅一般人都唔係太認識呢個原著嘅咧，咁我就想問下啦，我唔知道 ，OK？ 但你問我，我又覺得未必會唔識，咁但係我會覺得連北美嘅人都會覺得，知咁點啫？即係正如好似無端端就話喂拍翻哪吒，咁我會咁諗，拍哪吒係點啫？咁你好睇，我咪睇咯。但你拍哪吒唔代表即刻都去睇，即係我覺得個感覺會係咁咯。咁你點樣？我相信好多人可能知 BFG， 如果唔係都唔會咁夠姜用呢個名啊。即係問我， 我唔係好相信啲人知啊。你唔信你試下，你試下問下啲外國人知唔知係咩嘅？ 係嘛？ 我唔住啊！你試下問下。我唔好相信佢哋好認識呢樣嘢。即係呢個其實係一個比較冷門嘅題材嚟噶，其實係啊，即係冷門嘅名著咯，即係名著都 一定啦。即係你話小王子咁啊，唔同 brand 啦，咁呢個 BFG 講出嚟食曬 煙，啱啱卡拉咗啊！你除非呢個係呢幾年最出名咁樣，可能過幾年冇人識㗎，但係呢幾年最你食住嗰個勢啊嘛。 係 依家話呢幾年最 hit 嗰幾本小說改編喎，咁即係而家嗰幾即係做緊嗰啲戲啦。 係，當代咯，係啊， 當 代 hit 又唔係喎，佢又唔係喎，一啲話最經典又唔係喎，一咁咪雞肋咗。 係啊， 就係咁，又過咗時啦，少少過咗時啦，唔係而家啦。就算佢曾經一度係出名都，而家啲人應該唔識嘅。 即係歐啦，係啊。 唔係，即係總之而家啲人唔識啦，咁即係冇用啦，即係你發揮唔到你即係名著呢個作用啊。 明白。 係你名著作用就係攞個名啫嘛，係咪？ 係 咯，個名呢一張都冇聽過，咁咪冇用咯，係咯，即係咁。好，嗰個港仔出喺度，既然係麻麻地啦，咁就講咗。 冇錯，喂，講啊，遊戲快講啦，講翻到《試行者》先啦，係嘛？咁一套西片，一套港產片啦。嗱，你問我咧，咁啊，即係嗱個牌頭就黃晶監製嚇，咁啊做亦落葉玲監製嘅，咁因為點解落葉玲咁？因為 TVB 啦。咁另外就即係 TVB 就有份就出錢拍嘅，即係其中一個製作方啦 ，OK， 咁但係好多人做嘅。咁啊，即係咁啊，導演係邊個咧？導演就係《使徒行者》電視劇嘅總導演，得唔得 ？OK， 咁啊都係啲好資深嘅無線嘅監製啦，你當係做到監製嘅已經嚇。咁亦都係叫做電視劇都係去做舵手啦，你當咁樣。咁所以變咗都叫做係呢個咯。其餘佢就唔及話《盜火新聞線》，即係原班人馬過去拍電影。咁呢套就唔係嘅。咁呢套個情況似咩咧？個感覺就似其實《衝上雲霄》啊。咁咩意思咧？就我都唔知佢究竟。我睇完嘅其實，我睇完我都唔知究竟係 reboot 啦。定係捉住個電視劇個時間線啦，定還是平行世界咧？咁我都真係唔知。咁唔知嘅狀態，我發覺入面有啲角色係有，又好似佢又 recall 翻電視嘅嘢咁樣。咁但係部分角色，咁有啲角色明明個部分角色照計係 recall， 咁我理解啦。阿蛇照計係做翻釘姐，咁佢部分佢又 call 翻有歡喜歌，咁我理解起碼釘姐係延續。个剧啦，系咪？咁但系问题是，喂，同佢关系嗰啲人咧，侧边嘅人佢唔讲噶，即系林峰又唔再讲，咁啊，沈振轩又唔再讲，咁样好多人都唔再讲，根本又好似又唔似。咁另外你话喂，有冇啲叫做咩？ 沈振轩个角色死咗。 系啦，咁好啦，系咁睇咯，即系你可以提翻又好，或者你回忆嗰度 flashback 咁咯。咁但系你又冇，乜都冇。咁但系你话博系咪全部博咧？我啊，即系欢喜哥个角色啊，即系嗰晚同你倾过，又好似唔系好博咁。 佢应该死咗噶，佢应该都好似死咗噶。 我知，咁因为佢都系咁讲，佢一开头阿 Ben 姐，即系阿蛇咧，都以为阿许少雄呢个角色死咗嘅。咁但係佢都喺中段個電影度，即係叫中前啦，即係係啦，中前段就先出現，咁仲要一出現好型嘅，咁啊咁佢即係都有，咁但係係咪博翻我覺得唔似咯，咁知唔知？即係你問我啊，係混亂嘅，咁但係你話我算啦，我當一套戲睇啦，即係撇開曬咁樣，咁佢又繼承翻即係電視劇嘅。嘅第一電視劇繼承翻電視劇風格啦，因為電視劇風格你留意，即係雖然叫《使徒行者》啫，咁但係都係講卧底一定啦，同埋一定係揾卧底都一定啦，即係承接翻啦。咁但係問題係佢其實電視劇入邊係有啲笑位嘅嘛，即係意思咧，佢入邊其實佢表面又好似嗰個 operation 好認真，但係你執行嗰時係會有啲唔即係輕鬆或者叫做搞笑嘅環節嘅，咁呢度都係嘅，即係阿 Ben 姐都係嗰啲又會一路做行動嗰度就話喂我要加老頂啊，唔加老頂我唔做啊咁樣，即係嗰啲好浮誇嘅咁樣嘅對話，跟住又會講佢哇變曬粉紅色嘅晚裝落車咁樣梳曬長腳啊，咁你知阿 Sa 啊即係阿蛇都老啦，咁但係都 sell 佢只腳咁樣行出嚟，咁跟住慢動作行，但係又會原來比較車夾到條裙咁啊 ，pop pop pop pop 咁。佢都有呢啲嘅，即係到 operation 嘅鬼鬼馬馬，有啲搞搞笑笑咁樣。咁甚至乎去到就話要咩著 T bag， 佢個密碼就係話約佢泳池等 T bag 咁。咁佢知道個密碼，吳鎮宇就叫喂咁樣，阿 Sa 你著 T bag， 可能要佢著 T bag 適應咁樣。咁但阿蛇就話喂唔制啊，你加老定啊咁樣咩？我點會著 T bag 我唔制。咁最後就佢又著住件好密實嘅。即係啲中國大媽著嗰啲咁嘅泳衣咁樣，咁啊變咗啲笑位座。咁最後個 T bag 點解咧？原來就阿古天樂喺個泳池度就揸住個茶包喺度飲奶茶，咁就叫 T bag。咁佢食呢啲，咁你即係你預啊，即係叫做黃晶式嘅搞笑，我定義為啊。咁我唔知道會唔會係黃晶嘅加入啊？咁啊變咗多咗 呢啲位都 OK， 但係好快啊釘姐就已經消失㗎啦。 系啦，咁但系问题就系啦，咁喂个古仔，咁你照计我理解嘛，你冇林峰咪钉姐做主轴咯，咁而家佢咧就钉姐一开头系又系最后出场嘅，一开始都好似系钉姐主轴嘅，咪俾咗佢就系嗰四分一开始，许少雄出场嗰下咧就话吓，契爷原来你未死噶，咁许少雄话懒系好劲咁样，欢喜哥，系啊，系咪见到好惊奇啊？我都好惊奇喎，咁跟住就掹支枪一枪打落阿蛇个头，阿蛇个头就针尖爆开。有血漿嘅，跟住向後跌咗落地，當下面有條渠咁樣，跟住就唔見咗，跟住阿蛇死咗 ，OK？ 咁而呢個死咧，即係大家理解，你咁你一睇又睇開視頻，你都知，喂，小人仔最出名玩咩啊？屌，玩反應彈啊嘛， 係咪先？咁同埋喂，蛇姐出名死啦，咗嗰啲角色一拿定冇死嘅啦。咁所以阿蛇係冇死，但係冇死咧，因為做到四分四嘅，差唔多都冇話四分四，十分八嘅片長度佢先出翻嚟。係啊，中間係冇咗，即係直頭消失嘅阿蛇。咁佢又抵賺啦，即係片酬又係嚇、啊，即係又係舐嘴啦咁樣。咁佢個存在感喺套戲咧就不強。兼咧，佢個角色本身嘅劇本入邊冇乜作用，即係佢純粹叫做攬住許少雄出場咯。成個推進咧，其實同蛇阿蛇有冇出現都冇關係，咁係啦，咁就係咁啦。咁啊，呢個第一，咁啊叫核心角色。咁反而咧喺電影版啊，就 high light 嘅其實係一段兄弟情嘅。咁而嗰段兄弟情咧寫到咗啲嘻嘻嘅感覺，佢哋問我啫。咁就係古天樂同埋張家輝嗱，即係咁啊，佢開啲對呢套劇嘅，即係呢套電影嘅 bias 啊。咁你話純睇呢段兄弟情，佢算刻畫得唔錯，個導演都叫做唔算好粗嚇，喺、啊、電影入面都做到。咁但你又見佢刻畫嘅方法，佢係好抄數獨嘅，即係意思之前啊，邊個咧？係咪林東王數獨？ 唔夠唔重要啦、啊，係咯，有人咁講。 類似係，因為我想賺嘅數獨幾好睇，咁我想講下個名啫。但我即刻查，咁佢好似數獨入面嘅，即係你知數獨話劉青雲、古天樂就張家輝嘛，又係三兄弟，又係去泰國，又係運毒噶嘛。佢好似啲擺位啊、鏡頭啊、入邊啲講嘢嗰啲， 有個人妖，有個人妖做嘅。 係，冇錯，最後同張家輝、張家輝。 见到 个鳄鱼潭嘅，系都冇死到出翻嚟噶嘛？ 卢海鹏 系啦，有个人妖，有个人妖，泰国第一人妖做老婆嘅，就 系咪啊？卢海鹏做佢个叫个军阀咁样。 冇错，咁卢海鹏最后奸嘅，大奸角。 都系几好睇嘅嗰度系。 系啊，扫毒啊，唔差，我有赞噶，我不过我而家噏唔出个导演名，我即刻讲。 咁 系啊，佢好似嘅个套路好似，咁拍法啲摄影啊或者讲嘢嗰啲金句嗰啲都似，咁又系嗰啲兄弟情，即系嗰类又话哇你当我兄弟，但系你当我契弟嗰类，咁佢又整咗句又话咩做兄弟在心中，feel 唔到嘅，我讲一万句都冇用，咁即系呢啲好阳光气息嘅抛人嘅说话，咁佢啊扭呢啲咯，咁嗱你问我。獨立睇兄弟情，我覺得合格，即係合格多啲啦。你話好正又唔算嚇，得唔得？咁但係問題就是、喂，我睇無間師即係呢個唔係 sorry 無間叫師徒行者。喂，我唔係睇兄弟情噶嘛，大佬啊。咁你第一，我哋無端端講兄弟情，我有啲 O 咗。咁你即係等於掃毒版師徒我即係掃毒卧底版啫，而家變咗咁樣。咁啊，算啦。係 啊，基基嘅去到基情啊。 係同埋係有少少即係嘻嘻地嘅，因為佢都。冇乜交代咁，同埋都係嗱，佢又即係公道講又唔係話有啲嘻嘻鏡頭嘅冇嘅，不過就即係周不時都啲搞到兩個好似好乾裂咁，又大家都為對方會犧牲一切咁樣做到去嗰種層次，最後仲死埋嘅，即係有一個死咗嘅咁我。 講埋都冇所謂啊，我冇。 講埋我講埋啦，咁啊第二啦，講埋我順住講啦，咁第二咧你都有睇《少人者》都知啦，《少人者》永遠就係、是、喂佢一開始係警察，佢一定係黑警。如果佢一開始係黑社會，佢一定係差佬。 咪兩邊啲人咧，完全係黑社會就全部係警察卧底，警察全部黑 嘅嘛。係啦，咁啊套戲一模一樣。咁因為大家都理解，佢一開始講到出口，話埋俾你聽，影出嚟係古天樂係嗰個失聯咗嗰個卧底，就叫 Bad Jack 啦。OK， 咁啊話曬俾你聽嘅。咁我已經心裏邊諗你係撲街啦。佢話曬俾你聽，即係肯定佢唔係啦。咁最後確實就古天樂原來唔係嘅。咁而邊個咧？咁你諗下啦，即係角色有幾多個啫？林振宇本身嘅差佬啦。咁我諗住喎，喂，林振宇本身差佬，咁林振宇一定係奸嘅。又叫有少少叫做反高潮啦。林振宇就真係差佬嘅，得唔得？咁啊，仲有邊個啫？咪就張家輝係我睇咯。 其實都估到。 係啊，唔係咯。咁張家輝已經做到咧，佢講到已經係做到好似其實你問佢放射都似沈振軒嘅，因為佢又係嗰啲智慧型啊，咩金融類。嘅黑社會嘅，即係幫啲社團賺好多錢，又買股票咁嗰啲嘅，即係呢種係智謀型高智慧嘅犯罪者咯。 IQ 有140嘅，我睇到。 係啦係啦，咁樣咯。咁啊keep 翻，咁啊最後佢又係我睇。咁啊原來佢先係 bad check。咁點解古天樂係 bad check？ 佢就話原來古天樂係電腦黑客，佢 crack 入咗去上多年嗰個阿 Sir， 即係佢個叫康 Sir， 康 Sir 個電腦，所以佢知道個康氏密碼，亦都知道個有我哋有個檔案係 missing 咗，咁就係 bad check， 所以佢知道咧警方冇辦法鑽證邊個 bad check， 佢就扮 bad check， 咁但係就咁其實佢扮 bad check， 揭中張家輝係 bad check 咧，就去到好後期啦，四分三。 咁就接近去到巴西啦。咁佢仲喺呢個巴西奧運嘅場館，即係嗰個開幕典禮嘅場館未起好嘅狀態拍嘅。咁啊變咗做咗個紀錄㗎，紀錄片咁樣㗎 ,ok。咁話喺嗰個場館度咁樣，仲要話佢點樣話俾阿吳鎮宇聽呢，佢就話我其實知你係即係調翻轉嚟張家輝審緊古天樂，就話古天樂係卧底，我已經知你身份啦。咁但係就因為你救我，我先唔殺你啊！跟住再向天同埋向地下開槍，咁啊跟住咁樣就叫做刺破咗古天樂係卧底身份。咁但係個開槍咧，原來係摩斯密碼嘅，得唔得？佢憑住個槍聲，咁啊吳鎮宇聽到，原來就寫住 I am Bad Jack 咁樣，咁啊於是啊話俾觀眾聽，佢就 Bad Jack。咁我調翻轉啦，喂，搞咗四分三，就係、是、兜兜纏纏於話俾觀眾聽，古天樂是二仔，而張家輝喺作為佢大佬，點樣糾纏佢中間嘅兄弟情？咁但原來調翻轉，張家輝一早係卧底，咁你調翻轉，超咁啊張家輝眼中應該由第一秒開始已經知道古天樂係衝啦，知道古天樂係奸啦，因為喂。咁你係佢啊 ，Bad Jack 嘛？咁你揾人無釐頭有人扮我，咁佢實知噶。咁你變咗成條橋，好似即係睇咗四分三，但係發覺，扯都冇嘢嘅，原來扭嚟扭去，即係由佢講咁樣，扯咁最後咪又係你兩個兩兄弟喺度鬥，咁究竟殺唔殺啫？屌你得你咩身份啫？點知你阿嫲打唔打啦？咁即係有啲咁嘅感覺，咁啊吹雞少少。咁當然最後啊，兩個冇殺啦，咁啊冇殺就嗱又俾啲試練佢，又俾支槍佢，叫你自殺啦。如果唔係，我殺死你個女咁樣。咁最後嘅真係揀自殺。咁原來支槍冇子彈，咁啊叫做兩個啊冰釋前面。咁最後就一齊懟冧嗰個有個巴西殺手咁啦。咁但係自己又做 high 嘢，咁最後張家輝死埋嘅咁樣。咁你預大橋係咁咯。咁啊，即係又係嗰啲啊，扭完又扭，阿蛇死唔死？表面死，但實死唔死又扭。咁啊，仲有個扭橋咧，我唔知啊。我電視劇又冇跟開啊。阿許少雄啊，歡喜哥原來都係警察。 啊、原来我查翻系佢电视最尾系有讲过嘅， 我有讲嘢，哦咁系啦，依度就系咁啦，咁如果系咁啊，咁我调翻转，咁佢依度可能调翻转讲话唔系演唱啊，咁原来佢又唔系，承接翻系警察啦，冇扭桥啊，反高潮啊 ，OK， 咁佢又真系许少雄系警察，又系卧底，咁啊仲系原来就所有嘢都系其实许少雄都系，因为许少雄呢个角色啊饰演香港嘅卖家咯，咁其实佢都系卧底，个目标就系想引嗰个最后嗰、那个。即係嗰個買毒品嗰個賊家出現嘅，咁最後咁佢又加插咗，原來歡喜哥呢係有第一任妻子，想當年佢第一任妻子好慘地俾人哋殺咗，結挖埋佢雙眼出嚟，咁佢就話講到好戲劇性，就今次阿歡喜哥呢要對付呢個嘅終極嘅幕後大佬呢，就原來佢想當年行古惑，第一殺第一個人就係殺正佢老婆，咁佢就個殺手仲要當住面講俾佢聽。就事后有冇表情上嘅变化，因为佢话我收到风，你个老婆系咁咁即系类似咁啦，唔知啊有个咁嘅试炼嘅场口咁啊，又仲捻住只手 check 下佢有冇心跳跟改变咁样嘅。咁你问我嗰场口好多余，八你啊即系 Tasco 都分析过啊，嗰啲嗰晚同佢倾，咁啊好似咧冇咩意思啊嘛。咁但系你话佢啊影拍到啊欢喜哥就几型嘅，即系你问我就即系赢咗许少雄， 纯粹系俾阿许少雄即系 show 下呢个 系啦 ，show off。 但系佢试佢呢样嘢系冇乜大作用嘅，即系佢试一系试佢系咪警察，而唔系试系咪当年俾佢杀咗老婆条友啊嘛。 系咯，因为杀咗当年杀老婆条友咁啊，代表咩咧？又唔系代表佢系警察，又唔代表佢一定系犯骨，系咪先？ 可以系古惑仔嚟噶嗰个人系咪先？你除非你话佢嗰时杀嗰个人，讲明嗰个人系卧底，咁你除非 系啦， 咁 系啦系啦，讲明系差佬嚟嘅。但个电话响话香港警务咩九龙湾警局咁样都仲话明啦，系咪先？喂，佢又唔系咁样，咁你冇嘢讲，咁啊变咗冇好无谓咁啊。纯粹 sell 欢喜哥，咁所以你问我个评价就呢套戏个主角其实系欢喜哥，同埋就嗰兩對嘻嘻啦，咁但係嗰對嘻嘻啊正常啦，兄弟情啦，咁但係個驚喜位咧係喺啊許少雄，咁而阿蛇呢個角色冇意思，咁最大鑊就係咧阿蛇呢個角色咧，佢今集一出場就應該佢同吳鎮宇咧就曖昧嘅 ，OK， 咁啊吳鎮宇係飾演一個當佢嘅 handler 啦，即係嗰啲叫咩，即係佢個係啦 handle 住呢個卧底啊或者線人嘅差佬啦，咁但係吳鎮宇冇奸嘅嚇，即係冇扭橋話佢奸，咁但係佢就。出場嘅次數都唔多嘅，吳鎮宇都嚇，咁啊跟住就最後就因為佢話啲人都話要冧啊古天樂同埋張家輝，咁啊同期又冧埋安全屋，又想殺埋阿蛇嘅，咁於是啊吳鎮宇梗係救佢，咁啊最後抖抖前線個 lift 度，咁啊我唔知道大家有冇睇《公元2000》， 想當年陳家常有套郭富城嘅叫做動作片啦，有架飛機飛嘅，咁跟住又唔知揾啲咩軍事炸彈喺香港咁樣，又有吳彥祖嘅，咁啊想當年有個吳鎮宇就做個差佬嘅角色，咁佢又飾演公元二千入邊飾演個差佬，就講佢攞咗嗰陣時嘅金紫荊最佳男主角嘅影帝，佢就係飾演個差佬，唔知點樣講嗰下嘢，突然之間喺個 lift 度，唉，差啲差人做嘢係咁上下啦，等一等，咁跟住就死咗。OK， 咁佢有個咁樣嘅演繹，嗰陣時其實好新嘅，即係好似哇，突然間講嗰下嘢，原來佢中咗槍死咗咁樣。喂，嗰陣時睇好新啦， 佢 而家事隔20年啦， 佢 影佢拍翻出嚟。 呢個場口嘅，好多卡通片都有呢個場口，佢抄啲動畫 嘅。類似啦，咁但係而家事隔20年啦，最慘佢同一個人演啊嘛，肥咗你明唔明啊？即係嗰驚嚇位就，我懷疑柏君咧，佢 roll 機之前咧，開翻 YouTube 片睇翻《公元二千》個鏡頭。我屌佢擺位都一樣喎，個比例個倒都差唔多喎，然後就誒擰住就啊蛇唔使驚，得、啊、call 咗 back up 啦，咁跟住就死咗。喂大佬啊，喂大佬你當我啲老氣骨死嘅咩？即係我呢啲叫八十前睇戲無數，喂大佬你一模一樣喎場口咁樣，我真係唔覺有咩咁吳鎮宇即出嚟又為咗死。 咩叫致敬佢哋話？ 佢又唔系致敬，佢抄足喎、啊。你话唔抄足就叫致敬啊？ 唔系，致敬可以抄足嘅，抄到咁足 又可以抄足， 抄到咁足就一定系致敬噶啦。 致敬， 致敬， 即系争在未弹翻 A 公元二千最后乌鸦要出，即系以上桥段来自公元二千咁样咁样嗰只。 争在未俾翻个 reference 嘅啫，大佬。 系啊，咁啊，你问我系咁咯，咁啊，吴镇宇最大镬就系吴镇宇个年纪。同埋佢嘅演繹，因為吳鎮宇入面嘅演繹又係演繹翻一啲好比較酷嘅差佬，咁但係酷得嚟又有少少同阿蛇咧喺個 walkie talkie 有啲對話度少少調情嘅，嗱咁啊即係情況又同沖上雲霄一樣，將吳鎮宇擺落去同鄭秀文拍拖，佢就一樣擺落嚟呢度同阿蛇拍拖，咁咧嗱唔計個年齡啦，年齡已經係有個 gap 噶啦，但係佢個演繹係好懶嘅，即係吳鎮宇嗰種懶。懶面笑匠式啊，但又唔係笑匠啊，即係懶面有少少幽默調情，咁但係就情感唔顯露，好乸收埋自己嗰隻，咁啊撞過你有冇撞過阿釘咁樣，個釘有少少啊，即係都有啲大天大廢噶嘛，我感覺，咁跟住又講到佢無端端又點樣生離死別，最後死咗。阿佘詩曼攬住佢喊住，哇！唔得嘢咁樣嗰啲，哇！大佬好粗啦，咁同埋佢哋兩個其實叫愛情上嘅刻畫就好冇嘅，即係。俾點到啲紙即係都冇明顯嘴過，又冇明顯拖過手，但係死嗰下又生離死別咁樣喎，即係 death 曬。咁而佢死完之後咧，冇意思冇啦，呢兩個角色都係收得皮啦。 林鎮宇呢個角色介紹好好笑啊！佢話佢咧有啲似詹士邦嘅感覺，係咪想噴飯定想 嘔 啊？ 咁大鑊，佢似詹士邦咁啊，真係係嘛？咁啊， 我係 Black Pit 啦，咁樣我係 Black Pit 嘅感覺咁。 佢似詹士邦，我諗到個比喻啦。咁吹夢的巨人就係進擊的巨人，如果係咁，得唔得呢個比喻好 唔 好？ 唔係，咁個唔拉架啊，係咪？ 係啊， 即係如果佢都係詹士邦啦，咁你係咪張國榮啊？ 係啦，咁咪咯，係咯。咁啊，張家輝就係最佳男歌手咯，係嘛？佢係咁， 即 係 咁啦，係咯。唔係你唔好攞角色介紹寫啲咁嘅嘢啊，大佬。 系啊，唔系咁，话宏观讲啦，我啊叫做即系佢，因为始终都系 TVB 出嚟，又叫即系新导演啦，喺电影嚟计。你问我佢兄弟情嘅掌握啊，都叫做 OK 嘅，到位嘅。咁啊，同埋佢有长赞嘅，最尾 ending 有长叫做长镜头，佢就系话阿张家辉同古天乐已经喺个走廊度，咁两个已经三个已经烂仔交啊，佢要打过你当巴西杀手啊。咁、那个巴西杀手咧，其实就系功夫个脚佬，得唔得？即系周星驰功夫个踢脚嗰、那个吓。铁腿水上飘嗰、那个 ，OK， 咁啊踢脚嗰、那个，咁跟住就打，咁啊佢都饰演懒惰杀手，咁样就已经去到烂仔交到啊，拿把刀喺度互劈噶，众人都中晒刀啦，即系包括个杀手都呕晒血嘅。咁啊喺嗰场打斗，佢有个长镜头啊 ，check back 嘅拉喉，咁佢个走喺个铺头度打到出嚟个走廊，咁啊左撞右撞，咁最后就讲喺扼住啊古天乐把刀落个颈度，咁啊两个都呕晒血噶啦，咁但系阿张家辉一早就瘫咗喺地下噶啦，即系晕咗噶啦，咁但系就。终极最后，张家辉又起翻身，跟住冲埋去就咁样少少慢动作，揽住个巴西杀手，就向个镜头冲，因为个镜头 check back 咁。咁原来佢嗰条廊咧 check 行多四五米咧就已经系马路嚟嘅。咁佢就一冲出嚟，一个马路个镜头就跟住佢落， 落地下就有架小巴經過。咁而個鏡頭係跟住個睇住佢兩個人捲入小巴車底，跟住就掹翻上嚟，叫我哋叫做跳 up 啦。跳 up 咗之後，跟住就 jeep 嘅，行咗 jeep 就揈過去小巴車尾，然後見兩條屍體碌出嚟，就已經變曬形啦，啲手手腳腳。咁啊，即係兩個都嘔曬血，跟住再定格，古天樂走出嚟攬住張家輝。跟住然後先跳翻去剪接，咁啊攬住又噏嘢啊，噏啲倫兄弟情嘢咁樣。咁嗱嗰個位咧，你又覺得做得幾好嘅嗰場就，你問我就叫做亮點啦，係啦，其餘就都係 TVB 嘢啦，就係、是、咁樣。 咪其實咧，我諗要注意就係編劇嗰位啊，真係。 喂，編劇就 check 先，我唔敢鬧住。你問我都係嗰啲嘢咯，咁佢都跟 order 編嘅啫，又冇得雞嘅呢啲嘢。 咁唔係㗎，咁你跟 order 你啲細節，你自己諗㗎嘛。嗱，呢個關浩月啊，有冇聽過？ 知道。但係喎，係喎，喂，咁啊原班人馬嚟喎，如果係咁，編劇係喎，如果係，係嘛？ 係嘛？唔知喎，我唔知電視喎，有冇聽過呢個關浩月先？ 我而家 check 先，我唔敢讲，系咯。 关 浩月 编过啲咩嘅咧？咁啊，呢个情逆三世缘之类啊。 哇 ，OK。 嗱，我而家睇紧电视咧，就唔关事嘅，好似。 系啊，唔关事嘅，唔关事嘅，应该我都揿到啊，唔关事。 情逆三世缘得唔得？你觉得？ 我唔知道，我未睇过，都。 你冇睇过啊？ 咩噶？ 情 逆 三世缘冇睇过啊？马仔冇睇过。 电视剧定戏？ 边个做啊？ 马仔咧，喂，马仔，咦，断咗线啊？ 边个做啊？ 吓？ 喺度，喺度，喺度。 边个做？咪啊 ，Bobby 啊啲咯。 我冇。 我即系电视剧嚟嘅。喂，三岁完我知喎，我又睇过，我几有印象喎。如果我讲 Bobby， 好有印象喎，又烂烂地噶嘛，系嘛？ 系嘛？好烂啫，唔系烂烂地。 系 。即系睇下先有边个做咧？即系欧阳震华、关咏荷啊，即系嗰个咧，又翻咗古代，又变咗包公啦、 啊。系啊， 跟住又无端端又去翻个近代啲啦，又无端端变咗嗰啲咩探长咁样嘅，即系好无谓嘅一套嘢，系。 系。 咁啊，似乎呢个就，哦，原来是女士嚟嘅呢位，原来系， 系。 睇真啲，我以为男人嚟嘅，所以都系啦。 系。 咁啊，原来话即系最后一个作品就系呢个《情逆三世缘》啦，喺无线都即系话即系玩都玩无线啦，呢个系啊。 系。 系。咁而喂，《再战明天》系咩嚟嘅？《再战明天》系HKTV。啊，唔系喎，都系 TVB， 哦，即系哦，阿吴启华嗰个监狱嗰套， 唔知啊，你问我，我唔识佢啲，我其实好耐冇睇无线噶，你问我。 有套叫嚟到叫酒店风云，有冇印象？ 酒店风云唔出名嘅，应该知啊，好鬼多风云其中一套咯，系嘛？有罗家良啊，好似话有冇啊？ 即系嗰啲啦 ，OK， 即系系咁上下嘅嘢啦 ，OK， 咁啊呢位女士做编剧嘅，竟然咁样。 咁点啊？带出咩先？你话你而家讲电视剧定咩先？电视剧定 今次到电影，个 电影 电视编剧做嘅。 哦，但系你即系你问我话电视系咪你即系你嗰班同学讲你话你都赞电视个布局噶系嘛？系嘛？ 咁而家呢个编剧唔系本来系电视个编剧啊嘛？ 明白，系啊，系啊， 一位啊嘛。嗱，佢电影咧都有参与过《心动》嘅，咁可能《心动》或者反而大家。就是張藝嘉啊 ，OK， 就 係啊，好耐噶咯，係啊，其實麻麻就文藝片啊嘛，張藝嘉都算拍得差。 20、30、40咧， 哇，咁呢套 OK 喎， 又張藝嘉啦，係咪？ 係冇錯。 係啦，咁當然都有埋支支古片，即係我講編劇嗰部分。 係。 咁即係比較即係寫啲女人故事咧，就比較係即係可能就出 係啊，女性向啲，係啦，女性向啲。 咁今次就唔知點解就反而會寫一個嘻嘻咁樣啊，不過都係嘅，咁中意即係。BL 嘢都係女士嘅宣傳係咪？ 或者女士嘅角度係咪都係興興呢科嘢。 咁就反而佢就原來唔係喺即係《少林行者》原本嘅電視劇有即係參與嘅編劇嚟嘅。咁我諗呢個要注意返嘅。因為咁嘅原因呢咁就變咗係其實都幾唔同嘅嗰個成個取向。嗱咁我睇返佢個兩邊個對比啦佢唔係嗰個出口嘅即係原來佢話嗰個戲呢其實佢算係續落去嘅。即係佢唔係平衡又唔係 reboot 佢算係喺嗰個世界嘅之後嘅事嚟嘅佢當係。 係。 佢只不過就真係懶到連對白都費事交代呀、啊、林峰。即係你隨便講一句話佢喂好好咩移咗文就好去咗。 係。或者散咗落因為電視劇佢哋仲兩個一齊㗎嘛開間鋪定唔知咩㗎嘛係咪好似我睇。 我唔理佢呀、啊、即係你。 係啦咪啦咪啦咁佢都提都唔提。 你變形金剛條友咪換咗冇咗咩緊科索你都講聲話佢走咗啦咁都講聲啦係咪啊嗰、那個撲街係嘛咩爆先走咗呢咁佢講一句講完囉你都提下㗎係咪 系， 系咪？诶、欸，嗰咩苗侨伟啊，因为冇揾啦，咁啊，你即你嗰度会提起噶，系咪？你冇理由话完全冇咗呢啲即系当时一啲好重要嘅角色，咁你提都唔提啊？提都唔提。 系。 咁呢度咧，点解会提呢个叫康 Sir 咧？康 Sir 系边个咧？就其实都系一出场就死咗噶啦，就算电视剧第一集就死啦。咁就呢个叫欧瑞伟啊，欧瑞伟系边个？就系即系而家你睇紧呢个诶城寨啊，啊城寨英雄入边即系做嗰个阔仔高老板嗰个啦，即系亦即系呢个诶爱回家入边啊屎林尿奶里边嗰、那个诶 K C 啊，系即系成日同佢玩借啊马撞你嗰、那个系啊 ，OK 有冇印象？啊、就嗰、是、位，咁嗰位本身系冇打嘅。武打演员啊，以前啊，咁啊，而家系通常做啲即系配角啊，咁但系我觉得其实做得几出色嘅，就算做好人嘅坏人都做得几出色。咁佢就系康 Sir 啦，咁即系呢套戏入边成日提住嗰个康 Sir 就系呢个人嚟嘅。咁其实我谂佢系讲紧咧，因为嗰时系有系咪有五个啊嘛，即系佢要揾翻五个。即係失散咗嘅，即係冇唔知係邊個嘅。 問我數字喎，唔知喎，我成日以為佢好似啤牌咁噶嘛，唔係十三個咩？係嘛？ 冇關係。 冇咁多嘅，我 唔係唔關啤牌事嘅完全。所以嗰時咧就要揾翻嗰扎啦。咁就唔知點解呢度佢就無端作啦有第六個啊！即係而家套戲你就當係其實係咁嘅意思嘅。 係，明白。 咁第六個咧，咁佢個代號咧，咁因為佢個即係其實佢嗰個好 cheap 嘅啫，因為佢個預告片就係 cheap 咗個 A 啊。K 啦咁樣，咁其實你喺 pair 牌入邊就係廿一點啊嘛，即係聽同埋即係一個煙紙加埋，咁其實佢就係咁樣玩嘅啫，因為你唔好唔講呢一套係黃精嘅作品嚟嘅 ，OK？ 明白。 所以同呢個 pair 牌啊， 咁咪即係 bad jack 咁啦，咪 bad jack 咯，係咪？即係廿一點入邊。 咁同埋點解會有賭場啊？呢度同埋即係你都知，即係一定係同賭場嗰邊係有一定嘅。 唔係佢同埋佢入邊好突嘅，佢係收咗即係你當新濠警會個贊助，咁所以特登有何百星要去嗰個八字形嗰、那個嗰摩天輪又掉落下面泳池嘅。咁但係咧澳門嗰場戲咪就係喺泳池講佢咩 T bad 嗰場戲咯，冇意思嗰場戲其實。即係你問我，佢唔係收咗澳門錢贊助，佢可以唔加呢場戲。 咁唔好理佢啊，即係可能你就算當借景都容易啲啊 ，friend 咁你咁諗啊，唔好當佢有冇特別收錢啫。即係因為呢啲係從嗰個製作角度，佢係會傾向咗呢一邊同賭啊，係睇下有關係。原本冇一啲關係都冇嘅，《笑傲行者》同賭。OK，《笑傲行者》咧就係苗僑偉作出嚟嘅一個行動編號嚟嘅，係啦。所以佢後來嗰個行動編號唔係開始喎，係有行動名叫《笑傲行者》啊，有意思嘅，唔係亂噏嘅。OK， 係。咁而電視版咧，佢最後係查到嗰、那個，即係佢一路有個代號叫做宋先生，但唔係真係有個人姓宋噶，咁叫嘅。而最尾係邊個咧？就係 King Sir。咁 King Sir 咩人咧？就係、是、一個其實就係呢個保安局局長，但佢就即係退咗㗎啦，即係已經係上一任。 明白，即係行之二咁啦，講到尾就係嘛？ 你可以咁講，即係佢可以玩到咧係好多政府高官，即係佢講黑警咧，唔係講緊一個普通差佬或者警司都唔止，係淨去到成個去到嗰、那個即係保安局局長啊，去到保安局局長呢個程度。咁變咗佢其實玩得幾大，同埋咧佢嗰時電視版咧，佢係唔係一個敵人嘅，佢係一層一層一層最尾先玩到佢呢個叫做宋生嘅，即係其實佢有啲似嗰時漫畫嘅嗰個叫咩咧？雙追人。 邊度？日本漫畫定咩？香港漫畫。 有冇睇過雙追人？ 有梗有睇啦，有我知明白。 時尚聊一啊嘛，咁其實阿英雄點解會變白髮都係抄嗰個白髮鬼？咁其實佢就係講佢本來只係一個籃球員、籃球明星，咁但係俾人害，跟住佢就要復仇。復仇就嗰日真係去咗南美，即係揾咗批金之後咧，就即係其實嗰度有啲似《飛鳥山庄仇記》。咁但係佢一路查咧，就係佢嘅敵人最初以為只係啲黑幫，但係黑幫後面又有再高一層，再高一層後面又有再高一層，最尾去到原來背後真正嗰個幕後大佬係美國政府。咁最尾佢就講到佢要最後做咗美國總統。要去即係去破嘅，佢哋嗰度但係嗰度冇再講落去嘅啦，即係講到嗰度完㗎。咁就呢個戲咧，呢、這個劇其實有少少咁嘅感覺，就係、是、佢即係初只不過係打下啲黑社會啊，咩？因為原黑社會後面又有再一層嘅，一層裏面再一層，即係初就只不過係啲國際罪，國際罪乜後面哇，原來係官嚟嘅，即係講一講原來政府後面都唔係話個政府係壞人，但政府入面高層原來都有人係呢啲組織嘅，即係原來就係個首領。咁佢即係其實佢玩得係唔錯㗎喎，講如果講個電視個故事啊，講真嗰句，即係如果我略嫌佢平時有啲笑位實在太離譜，即係突然間佢好似弱智咁嗰啲之外咧，因為你唔覺得佢哋喂，但係一時弱智一時咁醒，好似唔係好連貫之外咧，其實佢正經條線係寫得唔錯嘅，電視版確實係， 係啊，係啊。咁但係呢個電影版會唔會係令到呢個電視版係失色咗咧？咁有好多朋友都咁講，即係其實根本只係夾硬去九尾熟雕，就攞翻個名嘅啫。咁而呢個丁小嘉呢個丁姐呢個角色，咁明明係女主角，係咪啊？ 係 啊。喂，大佬，你即係明明睇緊嗰套嘢係講個男女主角啦 ，OK？ 咁男主角已經冇咗啦，已經無端端都唔提啦。女主角喺我呢度 keep 叫就 keep 翻，但係你轉個頭死埋。咁你呢套係咩嘢電視版先？咁你會唔會睇神探伽利略？神探伽利略已經大賭分係咩？係咩？係咪咩賭分啦？叫做 賭分就賭分 嚇，即係嗰個女已經唔見咗㗎啦。嗰個電影版係咪？即係我講啊，神探伽利略。咁你會連神探伽利略都冇埋啊？過咗十分鐘之後， 係 咁你唔可能㗎嘛？係咪先 ？X Files 咁你冇曬啊 ，Scully 冇曬 ，Fox Mulder 出一出已經唔講佢哋，你睇啦。即係你係一個唔合格嘅一套電視改編嚟嘅，講真啦。如果從呢個角度 ，OK， 即係我，因為呢個佢唔係一個普通嘅電影嘛，你始終係一個電視嘅電影版。咁你真係好似啲日劇咁啫，拍完有個日劇，跟住有個電影版，佢冇理由個連嗰啲主要角色都可以換曬嘅。我反而接受到咧，就去到電影版，你換第啲演員演，我都仲接受到。即係其實係嗰個角色，不過你換咗人演，我反而接受到。但係你換連角色都調走埋咧，你不如拍個第二套戲啦。 冇錯， 啱， 同埋即係你話一來角色冇啊，二來就係話你而家調翻轉，我睇小人者突然間變咗描述兄弟情做主軸，咁你即係另一套戲嚟嘅，不過就叫撚咗小人者嘅角色。 你講乜嘢啊？你講嘅嘢可以講第啲嘢啊，但係你冇角色都轉曬㗎嘛？角色轉曬睇咩先？唔係你角色好緊要嘅，你唔係就唔係呢套嘢嗰個電影版啦。咁而無線的確係一啲都唔重視呢啲嘢咯。即係你嗰啲咩之前講個揸飛機嗰個叫咩衝上雲霄係咪？咁你明明你電視嗰陣講你對嗰啲女朋友幾情深幾乜嘢幾鍾情咁樣？喂，點解去到個電影版冇曬班女可以換咗第啲女都得嘅？咁你喂有冇搞錯啊？ 但係佢衝上雲霄嗰次係即係完全係話平行世界㗎嘛？你當完全推到重來。嗰、那個阿酷魔唔係電視劇個酷魔。 咁咩平 台 多 餘啊？係啊，即係你當 reboot 嚟㗎嘛，係啊，你唔係你問我情節上冇得講，不過你衝上雲霄最大鑊就係佢啲嘢錯配啫。咁同埋啲人話係一套 MV 嚟㗎嘛，佢冇。 咁你咁講，咁杜汶澤嗰套 故事結構㗎嘛？咁同埋佢係最大鑊係三條線啦，三個飛機師啦，三個冇相遇過，即係三條獨立嘅。 咁杜汶澤嗰套都可以話 有三條愛情線冇穿嘅，穿唔埋嘅。係 啊， 咪 杜汶澤嗰套你冇睇？ 聽唔到。 有冇睇杜汶澤嗰套？ 杜汶澤梗係有睇喎，嗰套幾好睇喎。 係咪嗰套似啲啊？嗰套似。 嗰啲咩唐伯虎衝上雲霄啊？嗰套。 係咪嗰套？ 我有睇啊，呢套我覺得幾好笑喎。 嗰套似電視嗰個劇場版多啲啊。 係啊。 係咪？係咪杜汶澤嗰套應該係正式嗰套劇場版啊？ 係啊係啊係啊係啊，嗰套似啲啊，你反而調翻轉問我。 係咯，你不如話嗰套係嗰個啦， 係 咯。 係啊，嗰套穿越㗎嘛，去翻古代啊嘛，我反而仲似。 係啊，嗰套似啲啊。食屎啦！講真，無線嗰啲電影講真， 明白。唔係你問我嗱，無線電影咧，我啊知道都趁呢個機會講一講啦。咁咧，無線電影咧最大禍就係佢開頭啦，快無線電影開頭啦，佢真係有佢 TVB 嗰個 logo 咧閃出嚟嘅。嗱，你諗下啦，我喺電視睇到呢個 logo， 我都坦白講都已經有種煩厭感，或者係覺得係一個叫負即係一個負情緒嘅表達嚟嘅。咁你去到電影咧，頂你個肺，你即係4K 熒幕咁大，成個電視 logo 即係兩層樓高咁喺個面前轉。佢真係依刻都覺得自己 TVB 個 brand 咧係一個高質素嘅 brand， 呢下先死㗎嘛！即係我覺得真係，即係好認真，即係 TVB 即係嗰啲高層咧，即係叫翻吔屎啊！我覺得。 仲有啊！ 即係時代已經背棄咗你哋咯，你真係早唞嘅啫，覺得。 喂，仲有。 你喺而家新媒體 做親電影版啊，都係呢幾條友做㗎。 呀，又係諾言靈囉，屌啊媽你諾言靈嗰啲，屌即係坦白講講粗啲，即係八台咁樣管人咁樣，只要識 Q 拍戲咁樣，唔好話連譜都未識睇嘅，即係唔好話我公開得罪佢。 喂囉， 咪又話做監製咁樣，監咩製啫，咪就啱。 係呀，你每一套無線嘅電影版都係呢幾個演員演啊，做乜嘢啊？即係無論 係 邊一套嘅電影版，邊一套劇嘅電影版，你都係出返嚟都係古天樂。 系咁系喎，真系有 咁你做咩事先？ 咁啊，古天乐啊，跟住啊，不过咁系喎，真系套套有古天乐喎。除咗十月初五啲预告冇啫，其余套都有喎。 咪吴镇宇古天乐咯、 啊，系啊。 咁你话上次冲上云霄就本身都系吴镇宇 OK， 咁但系喂佢唔系噶，佢所以而家佢系唔系都要砌呢啲，即系佢所谓卡士啊，佢所谓卡士啊， 咁你喂，大佬你套套都係呢啲人做返，咁你喂大鑊過以前林峰，林峰再林峰㗎喎，即係佢一個重複性係比起電視更加重複性，更加重複。每一套無論邊一套嘅劇場版，邊一套電視劇場版，你都係塞返啲人去演。咁你呢個做乜係做乜嘢呀 ?ok? 好啦，咁一陣講呢個再講落去，一陣都會講返九龍咩呢個城寨英雄㗎。 城寨風雲係。 咁再講啦 ,ok? 一陣先再講呢個問題。ok, 好啦，咁快啲要講埋嗰啲好嘢先。 喂，咁好嘢就仲有就最後就即係主打就講獅殺列車啦，咁快講就九把刀啦，係咪 樓下 咁嗱，九把刀樓下啲房客我理解嘅。嗱，第一件事呢就嗱佢出嚟個 trailer 亦都俾你係一個叫三級片啦，亦都知道佢係有啲血腥暴力。 唔好講故事啦，唔好講故事啦。 係啦，咁我先講就其實血腥位就唔算多 ,ok? 咁反而調返轉，我覺得佢套戲都唔係一套叫驚慄片嚟㗎、 啊。 因為驚慄片嘅拍法呢，佢係會可能有哇有個殺手要殺人啦，追殺佢又唔係㗎，冇呢啲情節嘅、哦。你有睇你原裝小說就知㗎，其實佢係一個劇情懸疑犯罪嘅心理小說，係啦。佢入面其實係有殺人鏡頭，但係佢唔會好著重個殺人過程嘅。咁當然入面亦都有啲叫做比較踩界嘅嘢嘅，包括咩呢，佢會練人哋個口啦，即係亂住人哋個口，跟住又會叫切肢啦，斬人啲手手腳腳啦，跟住又會叫做處理屍體啦，運屍啦。咁又會有啲即係性交場面啦，咁一定有啦。咁即係你跟住又有啲叫做有啲咩打飛機啊嗰啲環節啦，跟住又會有就戀自己個女嘅，即係老豆鍾意自己個女咁樣。即係嗱，呢啲叫踩界，咁亦都個主軸就偷窺啦。咁呢啲叫踩界嘅嘢。咁但係個包裝上你嗱，如果你好抱住溝片心態去睇，你想睇血腥暴力色情，咁你就調教一下。咁佢有，但係唔多 ,ok? 咁至於色情嗰方面呢，我覺得拍得好喎，佢又唔係好過分，咁但係佢拍到嗰種真係好真實，因為佢入面你知佢就係話啲房客嘅光怪陸離啦，好怪嘅啲，即係個房客都有啲嘢嘅，係有人性嘅弱點同埋有缺陷嘅，咁其中有個就係上班族嘅 OL 啦，咁個樣都妖嘢嘅，身材好嘅，咁又話佢雖然係佢唔係做妓女，咁但係慢慢帶唔同嘅同佢即係佢帶佢上司啊，或者帶佢啲客户啊，咁上嚟啊，上床咁樣，咁即係好識得賣弄自己嘅身體攞著數咁樣，咁又會俾人包養嘅，咁樣即係食幾家茶禮咁樣，咁你要有個咁樣嘅蘇，即係蘇貨嘅角色咯，咁佢有啲，咁因為你知道成套戲係認真拍，好偷窺感覺，咁你好多嘢都係以偷窺嘅角度看咧，咁一定要係客觀嘅表述，你又唔可以太多剪接噶嘛，咁你變咗你真係性交，你要真係做得似你先似嘅，如果唔係你拍到咁樣。一一樣樣又有嘢遮住冇意思嘅，咁佢就叫做有吉屎地，好多嘢佢都即係原汁原味嘅，同小說講嘢差唔多，咁就咁拍。咁你話色情嗰 part OK 嘅，即係唔過火而有，我覺得幾拍得幾好，又幾真實同埋幾唯美嘅都，即係唔算話係啲哇好喎、啊。真係睇咩三仔四仔咁又唔係嗰隻咁而個女主角又放嘅，即係嗰個女演員啦，但係唔係女主角啦，即係好放做得又露曬兩點咁樣，咁 OK 嘅，你問我嚇睇、啊、色情 OK， 咁你至於你話喂係咪睇黑色，其實佢呢套嘢唔黑嘅，你問我，即係咩叫黑呢，我覺得超人對蝙蝠俠嗰啲叫 dark， 咁但係都未算。譬如Dark King 嗰啲叫 Dark， 即係意思基斯道法路蘭啲叫 Dark， 咁咩叫 Dark 就唔係話純粹個畫面上黑掹掹咯，而係佢入面好聚焦啲心理描述啊，好而成個世界觀都係好暗到低，好爛嘅，好冷峻嘅，又而且入面講嘅嘢係全部都係涉及啲係可能係啲即係好有壓迫感嘅，咁即係呢啲係比較叫負情緒嘅嘢，咁我叫為之達啦，即係我個名詞叫達啦。咁你想睇呢啲咧？呢套唔係喎，因為咧佢電影嚟㗎嗱，我就睇小說嘅，小說就冇咁搞笑嘅。咁但係呢套咧，你問我佢係輕鬆，即係咧其實你睇小說就知啦，入面背後其實 最終極大佬就是個房東啊。咁、那個房東就其實除咗偷窺咧，佢仲會介，佢好喜歡叫介入別人的生活嘅。咁佢要干涉別人嘅生活，咁佢會做好多嘢嘅，佢暗地裏，因為佢係房東，佢其實有曬所有鎖匙啊嘛。咁啊，湊啲人翻工之後咧，佢會偷入去咁啊，做好多嘢嘅。 邊個房東啊？邊個係房東？ 房东就系阿任泽华啦，如果系啦，系、 哦、 啊，咁得系啊，做得好啦，任泽华我系最有激赞，咁所以佢会介入人生活，咁咧小说就会，因为小说就会讲佢做过啲乜嘅啫，但系佢冇个过程噶嘛，咁但系佢呢度嘅演绎就会有啲配合啲音乐咁啊，讲到任泽华，喂，走啦，出咗去翻工啦，咁啊拍下手啊，冲落去，跟住又会迷晕啲人拖佢走啊，即系会有啲比较。搞笑啲嘅剪接嘅，即係個手法都係會比較輕鬆啦，應該話唔好話搞笑。咁、哦、中間亦都會有啲位咧，有時位。咁你所以你問我就我期望係一套好 dark 嘅 copy， 咁我失望嘅。咁但係有人網上就插到反啦，就因為就話、喂， 好到好差 啦。咁、我而家係講結局喎，我而家一定要申報先，因為呢套戲真係有啲人係真係睇結局。你冇睇過小說咧，就真係要睇結局嘅。咁但係我依一刻一定要講，因為我依個影評一定要涉及個結局。咁我申報咗要講先。咁咧，因為成套戲其實你可以講穿咗就係、是、其實就任達華散啦，而佢所有嘅嘅角色都係幻想咯。講完。 有冇呢啲人咁先？有冇呢啲人？ 有實際的人，哦、但不是、哦、但不是任達華講嗰個版本， 哦、 而且成套戲都係任達華嘅妄想。 好過佢最尾話俾你咧，嗰間屋冇人住嘅。 啊咁啊，不至於，咁啊變咗鬼啊！ 咁可能好啲啊。 系咁啊，变咗鬼啊，大佬！咁啊唔系，佢啊真系有咁嘅人，但系嗰啲人咧，其实都 唔系 任达华 咁 讲， 唔系 咁 嘅身份，唔系咁嘅关 系 咧。 系啦，样佢就叫一样，因为佢后屘会拍翻佢真实嗰啲人嘅样嘅。咁嗰个明明苏荷啊嘛，但系原来真实佢系嗰个角色嘅老婆，系贤妻良母嘅。 根本就唔 系嗰个系同性恋，咁但系同性恋得嚟，有个又话系好潦倒嘅，但系原来唔系，佢其实系一个公务员。咁如果有个后生仔话讲佢成日要变，要有超能力嘅，咁话佢系废青嚟嘅，但系原来佢系读医科生，佢系一个好上进嘅后生仔。咁其实所有嘢你遇佢，其实就系佢系一个妄想。咁妄想得嚟有啲批判，就系由一个叫做权威人士眼中嘅世界。我觉得而家九十后就系废柴，咁所以佢阿 Sir 咗佢系废柴。咁佢其實有啲批判嘅。如果小說啦，我講緊成件事講緊小說，所以九把刀嘅小說正嘅。即係你問我，我依套亦都依本不嬲係九把刀叫神叫做神作啦之一啦，佢好多本神作。咁啊，即係有好多嘢喺入邊。咁但係電影冇到， 拍唔到出嚟。 係啦，咁嗱冇呢啲，我真係再講點樣冇呢啲。咁但係首先就係話喺，因為本書入邊係好多心理上嘅描述，同埋一啲即係。真係好啲對話係講到真係都幾似尋日的羔羊嗰隻嘅，因為個房東後屘嘅佢成件事都係房東自述嘅，其實小說都係嘅。咁開頭係房東自述，即係意思係任達華自述。咁但係即係小說就唔係任達華，但係嗰個房東啦。但係後屘就變咗差佬自述嘅。咁因為最後佢係小說係有個傳承嘅，因為當有個人查案查到呢層樓有個咁樣嘅殺人事件。最後梗係會入咗精神病院坐一世監，咁但係跟住個差佬就會繼承咗呢棟樓，就做咗呢個房東。 又黐埋 小説係咁講，因為小説就話原來點解呢個房東係咩身份？原來佢以前都係差佬，佢又係想幫你查嗰單連環殺人狂，嗰連環殺人狂就係呢棟樓嗰陣時嗰個保安員，咁佢就揦咗佢條鎖匙，咁跟住就犯案嚟㗎。 咁即係佢係有個差佬有冇黐埋先啊？ 听唔到你讲次， 咁而家嗰个差佬有冇黐埋线咧？ 黐埋线，今电影就完全冇呢啲关系，但系小说系无限轮回嘅，佢个恐怖位就在，最后佢有传承嘅。 冇咗呢度嘅嗰电影。 系啦，咁但小说唔系冇嘅，佢都有暗示，因为都唔系暗示，佢有回忆交代小说啦，有讲就话任达华之所以点解攞咗条锁匙，佢嘅版本就话佢继承咗一个继承人。喺度攞咗，咁但係其實有講喺個回憶交代咧，有啲蒙太奇講咧，嗰個瞓喺床嗰個病嗰、那個老人家後生嗰陣時候，啱啱就話一衝入去就任達華做差佬嗰下踢門，喂你停手冇喐，咁嗰啲 光嗰、那個電筒照埋佢，就係佢連緊嗰條嗰啲少女個 口。佢、哦、有影嘅，有影嘅 有的。有，但係就好多人睇唔係好知咁啊，又忽略咗，就唔知咩事。咁但係如果有睇小説，你即刻就會明，因為其實佢呢個樓下啲房客係成日講有個，即係呢個恐怖喺個都市入邊，佢叫都市恐咩都市喪心病狂系列噶嘛？呢一套書個名，咁所以就話係即係就話都市下呢、這個呢件事係會無限延續，又無限輪迴。咁其實佢係發掘呢個人嘅陰暗面。你當係咁啦嚇，咁但係呢啲小説啦，但我講翻套戲先。咁套戲佢又冇呢啲，咁啊變咗一來冇咁深度啦，咁二來就套戲係得啲嘅，心理描述多啲。咁呢套冇，咁真係救到套戲係任達華啫，因為任達華真係做得好，因為佢呢個角色好難演嘅，佢唔係單純嘅瘋狂。嗱，小丑嗰啲就叫單純瘋狂，我嘅理解，因為佢真係傻啊嘛，佢講嘢都會傻啊嘛。但係佢唔係喎，佢任達華呢樣就係佢對人係正常。佢自己匿埋喺個偷窺鏡頭底下嗰啲表情就係一個偷窺者，到出翻嚟去做翻房東角色，佢一個和蔼的房東。咁但係當佢喺一路透過傾偈，佢係想勾畫人哋個心理描述嘅，即係會有啲好似好智慧型嘅問答。咁嗰時佢一個智者嚟嘅。咁但係當啲住客有嘢揾佢咧，佢係一個舊。當係一個智慧老人係要幫佢嘅，咁但係當佢殺人啦、要做啲衰嘢嗰陣時，佢一個犯罪者，咁佢好立體嘅，咁心小説係描述得好正，咁佢任達華係拿捏到，即係佢嗰啲表眼情變化、嗰啲手勢啊、啲手震位啊，跟住又都係殺人嗰下，跟住最後佢同差佬講，因為佢成套戲其實小説都係佢一個自述嚟噶嘛，其實小説個切入點係由任達華嘅自白書開始，佢已經被人拉咗啦喺個差。咁然後佢就同差佬講啦，而家我就講我個殺人過程俾你聽啦。咁於是就由我第一個住客入嚟開始講，咁樣講啊，六間房六個咩住客點樣 A 殺 B 殺 C 殺 D 咁樣。咁佢講到個關係唔知 A 會殺 B 咁，有好多恩怨情仇。咁最後先揭盅就全部都係吹水，任達華自己殺嘅啫，其實係啦，咁樣咁即係類似係咁嘅小説就咁，但係套戲就係拍曬佢前邊呢段咯，咁但係就冇咗佢後邊嗰啲，即係亦都我覺得佢冇咗阿九把刀呢個書嘅精神，咁佢冇咗嗰種恐懼嗰種感覺，冇嘅。OK， 咁所以我先話呢套戲其實嚴格嚟講，佢唔係一個恐怖片，佢唔係一個驚慄片，佢其實你當係一個懸疑劇情片。咁佢個扭橋就係扭最後原來係任達華係妄想，咁同埋佢係其實佢小説都有嘅，佢塑造咗一個角色嘅，就係、是、正因為其實房東就住頂樓嘅，咁頂樓就有埋個秘密地方可以監控曬所有房啦。咁佢但係正樓下嗰、那個先係做女主角，嗰、那個就係真係樓下的房客啦，得唔得？咁當然佢聚焦仲有好即係幾層樓都有邊六八個住客就六個單位嘅，我記得係啦，即係如果跟小説話。咁正下方嗰個就話個女仔係作家嚟嘅，就話講佢偷窺咗咁耐咧，佢都真係一個人生活，冇男朋友，亦都冇性關係嘅，冇搞嘢嘅。但係就夜晚咧，就真係成日睇書，日頭啊出咗去。咁但係唯一怪咧，佢就成日帶啲行李翻嚟，但係帶完啲行李翻嚟咧，紅色行李，但係問題就從來唔見佢打開。咁佢越儲越多，咁啊發覺後屘唔知有十件、十二件咁樣咯嚇。咁於是就任達華就忍唔住就偷佢出咗去之後咧，就走入去咁啊開佢啲行李。咁從而又發掘咗好多怪異事啦。咁嗱，你寫得出呢啲咁嘅行李，估都估到啊。咁嗰啲行李咩嚟嘅？咁啊，屌啦，一定屍體啦，係咪先？咁你即係睇慣呢啲驚慄嘢都知。咁佢又描述嗰個女人就係一啲變態殺手啦。你當係啊，就會勾啲男人啊，勾啲奇形怪狀。其實佢冇差別嘅，你當冇差別殺人咁樣。咁啊，殺咗啲人又有咩咁樣之類。咁後屘任達華知，亦都喺閉路電視睇到佢殺人嘅。咁啊，佢殺第一個人，唔好話第一個人啦，即係叫做喺套戲入邊殺第一個嗰時，任達華仲匿喺張牀底嘅。OK， 咁啊有啲驚，即係嗰度叫有啲驚慄咯。咁其餘都係啲即係坦白講搞搞笑笑咁樣，嗰啲打鬥都係 普通。咁現實係點嘅咧？咁現實係點咧？ 現實就咁嗱，好多人睇唔明嘅。我先講電影，而家都係電影版啦，我唔講小説啦。其實嗰、那個女人殺嘅第一個男仔係靚仔嚟嘅，得唔得？佢仲連埋佢個口，點解？因為任達華嘅回憶片段，嗰、那個人 exactly 就係佢回憶片段，其實佢係報緊仇。呢、這個現實入面其實冇嗰個女人殺，其實係任達華嘅，得唔得？任達華投射出嚟個角色，咁佢殺嗰個人其實就係想當年回憶片段個玉竹，個玉竹就揾碌嘢，係個玉竹要強姦佢，屌佢屎忽。 拍咗出嚟嘅。任达华就去原来以前系坐过精神病院监，唔好即刻再讲点解啊。咁而有个狱卒就话：，哇，新人啊，等我试啊，咩咩走埋嚟咁样。嗰、那个男仔嚟嘅。咁但系咧，即系我唔知，即系香港系咪即系有啲观众真系睇唔到啊？因为佢都有个特写镜头影翻佢。咁但系系揭中先有呢个镜头嘅。咁但系嗰个女仔杀呢个男人就好早已经有啦，即系第一个死人事件，即系头十分钟已经戏。但系你唔会唔知咯，因为都导演特写咗，但系有人睇唔明啊，就唔知点解。咁啊，即系咁第一个杀嗰个边个咁样？咁其实嗰个就系、是、其实讲咪就系任达华强奸任达华嘅人咯。咁所以任达华成件事系报仇。咁而第二个杀系有个老女人，咁佢杀佢嘅法咧系灌佢饮唔知咩通渠水嘅。咁跟住揦死，咁跟住再窒息死。咁其實嗰個女人咧，就係、是、喺精神病院就噏任達華灌佢飲過期牛奶嘅嗰個女護士嚟嘅。咁所以你咁樣咧，佢冇用對白講，但係憑住呢啲畫面咧，咁其實任達華佢其實係要報復。佢喺個現實入面報復嘅人就要殺囉，咁要殺佢就投射咗有個咁嘅女仔角色去變態殺手殺囉。咁所以佢任達華其實除咗殺嗰八個人啦啲訪客之外呢，佢另外會殺佢以前嘅仇人。咁而眼裏嘅人數啊，即係如果你停咗個 trailer 數，就話喺個監倉入面嘅回憶鏡頭有搞過佢嘅人嘅人數就唔知13個定14個，就正正等於嗰13個行李箱嘅。咁啲人就話其實即係暗示任達華殺 Q 曬佢以前啲仇人㗎啦咁樣。 OK, 好。 得得咁但係呢啲。 係 啦冇講錯，呢個係電影版嘅解讀。咁你問我電視就冇咁你問我小說版呢就冇咁具體嘅。咁同埋小說版呢有少少 open end 嘅。任達華即係嗰個女仔，即係嗰句即係唔知有個名㗎，唔知叫咩，你當周瑩咁樣，我唔係好記得。你話周瑩是任達華的虛構角色，呢、這個都係差佬最後捉嘅結案陳詞，但係從來冇得證實，得唔得？咁但係之後差佬咧就講佢已經奸咗，佢自己買翻嗰層樓，得唔得？咁然後就佢自己繼承咗做埋嗰個房東。咁跟住 open end 咁完嘅， 系 啦，咁所以变咗 有另一个差佬继承咗， 系啦，冇错。咁而小说入边都系阿任达华都系之前查变态连环杀手嗰个差佬，然后佢继承咗，所以变咗房东嘅。咁佢同小说一样，电影拍翻一样咁样。咁我解释翻点解任达华会入咗精神病院，就因为话讲佢系咩嘅？佢系查嗰个人，嗰、那个人就摆明系嗰个变态杀咗七个人嗰个变态杀手。咁但系上到 court。个 court 觉得佢原来系精神病，咁所以就判咗入精神病院。咁但系啲差佬觉得其实佢扮精神病，于是就要揾个卧底入个精神病院接近嗰个人，得唔得？咁而接近嗰人嗰阵时，佢就俾嗰个人洗咗脑，咁所以任达华已经即系入俾佢洗咗脑，即系唔系洗脑之意思，好似你当传承咗小丑咁啦，即系又嗰啲咁样，佢自己都唔知嘅可能。咁但系同期又讲佢又话咁啱个差佬啊，唔知咩死咗。咁當然佢即係好似視頻者咁啦，又係話阿抄死咗又會失聯嘅，咁啊冇人知佢係卧底，咁佢啊同人講話佢卧底，啲人啊當佢黐線，咁啊啲人真係當佢黐線佬，咁喺嗰度都混打咗唔知成十年廿年，咁啊所以任達華就好仇恨差佬，咁而只不過係咁啱意外地個差佬個遺孀喺佢唔知處理遺物嗰陣時候就揭到個差佬，先知道原來係差佬，恢復咗身份，放翻監佢出嚟，點知任達華就冇翻警隊報到，咁從此失蹤。咁失踪咗廿年，咁就然后就拉咗佢啦。咁拉咗佢先 check 佢手指模，先知道佢系差佬咁样嘅。即系电影个铺排。咁小说就冇写到咁详细，咁但系就都系嘅，系啦系啦，即系背景冇变嘅。咁所以你睇咗小说，你就知道系玩呢科噶啦，系玩。 得啦，唔好。 系啦，系玩妄想噶啦。咁所以你有人接受唔到，咁你啊即系你唔系好知套戏讲咩啫，其实系啊。 啲人都系想知情啫，入场嘅啫，佢唔想知咁多嘅。 咁系，咁但系你问我去。佢有啲人就話睇唔明就話，講到尾最後咪扯，即係佢殺曬七個人，咁但係佢係有鋪噶嘛，即係有鋪，點解要殺？咁佢嗰七個人都有啲象徵意義嘅，即係一個咪代表即係利用肉體而向上，向上嘅人嘅女人咯， 七宗罪嗰啲啊嘛， 咁佢又不至於佢又冇靚冇咁靚嗱，呢樣嘢我就咁講啦，即係九把刀又唔會話即係重複別人哋嘅嘢嘅，即係如果你話佢留下啲房客。 係一早用七宗罪，用又係用嗰啲乜咧？唔係七宗罪又話之十戒啊嗰啲橋嚟玩咧，咁就九把刀唔會咁受歡迎嘅。即係你問我，佢特登有啲破格嘢，佢又唔跟嘅，係唔跟足。咁當然佢殺嗰啲人有啲意義啦，佢每個人都代表人類嘅有個陰暗面啦，即係又會有偷窺啦，係啦嗰啲咯。咁但係嗱，你問我，我成套嘢睇曬啦，我都 so far 我評價係咁啦。咁但係我睇完呢部小説，我嗰時對九把刀都有個評價，就係話佢呢套小説其實開到個頭好正。同埋佢开到个无限。 喂，呢段讲得太耐啦，喂。 听到。 呢段讲得太耐啦，闷㗎啦，係有嘅，啲人知㗎啦。 我知。咁但你问我讲到个 point， 咁你就话呢个无限轮回之外，佢嗰时佢人性演绎系正嘅，即系九把刀嘅笔下。咁但系问题你问我咧，佢开得咁靓个头，其实呢套戏好适合拍沟片，因为佢系一个哇权威嘅老人，佢系房东，佢点样可以操纵晒下边房东，干涉佢嘅生活，仲甚至乎可以影响埋佢嘅心理态度。咁其实你可以好象征咯，即系你可以等楼，你咪象征社会，你话嗰个房东咪象征政府。其实你可以系诉诸话政府监控。偷听住人讲嘢又得，你鍾意拍佢，其实係代表个权力人士点样将哇众生操纵于手上，你爱嚟影射即係贫富悬殊又得，即係我觉得係好多可以玩落社会度。咁但係九把刀冇玩避咗，佢呢套嘢就借讲人性，就冇串、哦、台湾政府，冇串啲有咩反烏托邦或者有啲咩封建制度咁样。咁你问我冇玩呢啲，就变咗如果以一个即係叫做当佢係一个叫做有深度嘅小说咧，咁佢系弱啲咯。咁呢个就我嘅评价。咁套戏更加冇添。 嗱，即系睇《使徒行者》咧，唔够过瘾，可以睇埋呢套啊。呢套都系失联嘅一个卧底嘅故事。 好嘢，你咁样串到喎，我冇留意串到喎，真系串到喎。 讲啦，闷啊，喂，我真系老实讲，啲人冚拼过。 系啊，唔系你问我啊，正常 讲。咁故事唔好讲超过十分钟，真系我俾人问候老母啊，最后啊 ，OK。好，咁啊，快啲 讲 呢 个 嘅 厮杀 列 车 先 生。咁啊，厮杀啦，咁啊，厮杀就正啦，因为咧我都好耐冇睇过，即系自从叫 World War 二 set 啦，即系 World War 二 set。不过你问我 World War 二 set 都唔算系最 grand 嘅丧尸片，因为佢系灾难片嚟噶嘛 ，World War 二 set。咁呢套都似嘅，咁我觉得佢正就还原翻最基本，大家回想翻七十年代咩活跳尸啊嗰啲咧，即系嗰啲真系最经典嗰啲丧尸。即係喪屍喪屍片，咁你回憶翻你勾翻集體回憶嘅嗱，喪屍片有啲咩特質啦？咁我會講啊，第一特質就一定係感染嘅啦，咁佢係感染嘅 ，OK？ 咁第二就啦，咬完人嗰、那個人即刻變喪屍嘅，得唔得？咁我強調係即刻喎，即係個時間性係好短喎。咁咧呢樣嘢就係啦，你地球末日即係之前啊有啊邊個啊有啊有川嫁純啊係嘛？即係嗰套叫咩啊？ 啊 Hero 日本嗰套。系日本系 I am a hero， 即系丧尸末日战，佢仲有个时间性啊嘛，咬 Q 咗几日后先变噶嘛，话另一件事啊。喂，真正丧尸啊，即咬即变先过瘾噶嘛，因为你即刻倍增噶嘛，咬嗰头咁咬完咗，拧翻转头只眼已经有血根，即刻再咬咁先过瘾噶嘛。咁呢套又系嘅，即变 OK， 咁又有个丧尸元素。第三，通常呢啲打丧尸就一定系用啲平民打嘅，咁你先过瘾噶嘛。如果你话差佬打，冇意思啊，系咪先？咁所以呢套都系啲手无寸铁，包括咩咧？就一个。基金经纪吓、啊，平时就即系好劲嘅，大手上落价钱，点样临到生离死别嗰下咁究竟点咧？咁、跟住又有个女啦、啊，跟住又有个大肚婆啊，又有个大只佬啊，咁、即系做苦力嗰啲当建筑工人咁啊，跟住叽夸咁样，咁啊有啲咩有啲有钱佬咁，有啲即系啲平民贴地嘅平民打丧尸，咁呢啲就系丧尸片元素。咁、第三样啦，丧尸片通常梗系有啲困兽斗。困兽斗咁啊，好似套又系啦，我安咗喺架火车度啊嘛，我困兽斗，咁佢唔系借架车，架车唔系借行嘅喎，咁其实佢都有落车，佢有转火车，得唔得？咁而架车都最后会有爆炸场面嘅，咁另外亦都系最后又会架车又要停嘅，焗住佢停低，咁跟住走，咁所以佢都唔算系嗰啲三人一警，又到尾，即系由个车 三人一警啊，就丧尸都唔止啊嘛， 系啦。即系又唔算嗰啲喺个车尾啊，走拉到去车头，咁最后走到即系走到去车头啊，有人救咁啊，唔系呢啲嚟嘅吓，即系会喐嘅，有解释嘅咁样吓。咁啊，除咗困兽斗，咁你往往又系啦，丧尸片嘅特征啊。嗱，咁呢度啊讲啊，我会即将会讲结局啊，得唔得？咁啊，先讲就系话丧尸片特征，永远入边有奸噶嘛，即系有啲最奸啊。 我呢同半個去俾喪屍咬啊，踩住人屍體過啲奸人咧，永遠最尾先死嘅。咁呢套一樣嘅，最奸嗰個就最尾先死。OK， 咁、而喂咁啊，你咪咁講，最後邊個會生還咧？咁你睇到喪屍片都知啊，永遠咧真正叫做負擔最擔大、最保護到人嘅男人咧，都會死先嘅，得唔得？因為佢要犧牲啊嘛。咁所以咧，男主角啊 ，Keith 最後都死曬嘅。咁可以最後生存喺邊啲咧？永遠就係小朋友同埋大肚婆。咁大肚婆象徵未來嘛，咁小朋友嘅象徵即係小朋友童真嘛，咁所以最後呢兩個冇死，咁又齊曬啲元素，所以你睇到佢一個最傳統嘅喪屍片。嗱，你問我驚喜嚟計就真係冇乜嘅，因為佢真係好正宗嘅拍得。咁但係問題你話喂，有時啲嘢就唔係講話一定要為樓而樓啊，咁佢又唔係劇情片，咁你冇驚喜情況底下佢拍得好睇，又拍得緊張，咁同埋佢係。佢係即係打即係啲喪屍好好啲場口佢有設計過嘅，即係你肯定唔會悶囉，即係佢啲場口你問我哋即係都係喪屍咋嘛，佢咁樣就咁好喎咁樣喐，佢都拍得好睇過魔獸囉，你魔獸嗰啲咪叫冇設計囉，咁樣鳩衝跟住揦埋一堆，咁人哋係有諗，佢中間又會加啲點樣去爺要穿過個車卡啦，佢點解要四卡車卡？ 諗方法嘅，要諗方法。 係啊，因為佢有四樣方法去對付喪屍，而逐步講，原來一開頭就真係就咁打爛仔膠，但係打爛仔膠就叫做確立咗邊個最打得邊個角色，咁佢三個男人打嘅，咁啊另外就確立咗佢哋三個嘅關係。就 build up 咗佢哋個 team building， 去到第二卡就打返去棒球隊，因為佢有個係棒球仔嘅，打返去棒球仔嘅隊友，咁有意思咯，咁有啲叫做友情嘅衝突，咁佢有意思咩依卡？咁但係依卡入面發現咗原來佢哋係聽聲嘅，得唔得？到第三卡唔夠抽，點知入咗隧道，呢一卡發現咗啲喪屍來拍黑嘅。咁第四卡就發覺已經用曬之前嗰三卡技巧，用聲音、用黑、用嘢嬲啲喪屍，咁成功，咁啊，然後先去到嗰間屋救嗰啲人出嚟啦。咁佢點樣穿翻出去呢？就再用翻呢啲技巧，咁啊有鋪有排嘅，正，即係唔悶咯，起碼咁你即係你話喂喂又係求生，咁你冇得講咁，你災難片係咁，係咪先？你冇得講，咁你永遠都係喪屍追人㗎啦。咁但係佢做得好，咁同埋你有睇喪屍片，你都知啊。你一開波好着重就去 highlight 嗰啲人物啊嘛，即係未有喪屍之前，凡佢影過啲人物，大家可以數嘅。咁你數到佢有影過幾多個咧，就知道佢後屘死咗幾多人嘅。因為你明個喪屍片一定係逐個死㗎嘛，得唔得？佢一定有啲場口咁樣死得嚟，佢梗係有啲嘢㗎啦。一係啊臨死啊交啲手提電話俾佢啊，臨死啊俾到張地圖佢啊，因為臨死就啊幫佢解咗個鎖，跟住自爆咁樣。咁佢即係數 highlight 佢開頭都有11-12個人物咯，咁啊真係逐個死。咁而每個人都有啲象徵嘅，即係有啲嘅象徵係嗰啲有錢佬啊，有個象徵就 Keith 啦啊，有個係兩個叫做老太婆，但係兩姊妹嚟嘅。咁最後就個老太婆變咗喪屍。個老妹妹冇變喪屍，咁但係佢哋嗰邊咧就係屬於人性博弈，咁後屘就講佢哋成班人咪救到嗰扎人穿過咗個喪屍，去到個車頭，咁但係車頭咧唔肯開門，因為就估佢哋會感染，佢死都唔肯開門，咁但係啲喪屍就衝到埋嚟啦，咁有啲博弈咁樣，最後就成功又唔知點樣入到去，咁但係又哇又入邊有啲裁判，又喺度即係有啲叫人性嘅掙扎咁樣，咁有啲咁嘅場口咯，咁你個個角色都有意思，咁佢計得好準嘅，即係應該佢。寫好曬再推敲幾多個車卡點樣就第四卡又去11卡11又去14咁又去返車頭咁呢啲全部有玩囉正好睇又唔會太誇咁同埋你知你以往啲喪屍災難片往往又會玩到可能東一忽西一忽又會講下個咩警官啊可能去到有個軍官又會又有啲政治博弈啊，又講下啲首相點樣對付呢啲場面咁啊，咁啲荷里活拍拍咁啊好興嘅咩天殺二咁噶嘛，咁但係人哋冇咯，人哋就好聚焦，真係講緊個火車，咁而個火車一開出去嗰下，都全世界未知咩事，但係就得個有一個被咬到嘅女人就臨尾跳上架火車，而有冇人知？即係咁啱跳入去啫，咁跟住個對門就閂埋，跟住開車。咁而開車嗰係得啊個女仔望翻出個月台個背景，就見到開始上面有人就俾啲喪屍咬啦。咁樣開出嘅架車個背景，咁跟住就實時就影架車啦。咁一路影架車就一路嗰樣收信息，知道喂嗰邊有咩濟州黃磡，跟住呢邊有咩黃磡，跟住一路拉索咁樣嗰邊，嗰邊啲城市已經著火，有爆炸咁樣，咁跨咁樣睇翻啲 YouTube 片，睇翻啲新聞片咁啊，哇！全國咁有喪屍，即係咁樣個時間點，所以架火車未拿停過，一路行一路行，咁跟住到要停啦， 咁原來停諗住有軍隊，點知啲軍隊都變曬喪屍，咁跟住又要走翻上架車度逃亡，即係佢條大橋係咁，咁啊好實嘅，又緊張嘅，咁所以正嘅。 唔係咁啊，當每一套戲都要狂 twist 橋，當你唔 twist 嗰陣都係驚喜嚟嘅。 咁我咁講嘅， 即係正如 你完全唔 twist 有一個反高潮啊！ 你正如你頭先都話啦，阿吳鎮宇竟然今次冇後尾，原來係壞人啊嘛！因為佢套套都 twist 啊嘛。呢度唔 twist 咪驚喜咯，係嘛？即係都係驚喜嘅。當你每一套戲都話唔 twist 橋唔得嘅時候，咁佢 shock 咪驚喜咯。唔係，其實拍即係古仔啊，第一樣要信嘅。你 twist 得嚟唔信咧係冇用嘅。 係啊，同埋你唔好為樓而樓咯，我成日 都唔好為樓而樓。就係其實頭先咁講，佢唔 twist 橋啫，但呢套其實佢都加咗好多。 系啊，我有谂过嗰啲场口，即系你有第二啲嘅情节系有度过咯。系啊，你话大桥佢都冇变，佢都系咁样走。咁 大桥梗系变噶啦，系咪先？但系佢啲细位佢 OK 啊嘛。 系啦，冇错啦。咁同埋佢有上有落嘅，佢唔系话一架火车即系好单纯咁去到，即系由 A 去到 B 咁去就完咁样。咁佢梗有啲转折嘅，去到 B 咁啊，以为得救，但系又唔得救。但系之后再上架火车，跟住又到架车有问题，跟住后屘又解决咗之后，发觉冇鬼有问题，跟住又焗住要转火车。咁转火车又就，不过转火车都 ending 噶啦，差唔多即系接近 ending 噶啦。咁跟住有场大嘅追逐啊，搵火车啊咁嗰啲，咁有呢啲场口咯。喂，同埋佢有个 shot 好正噶，佢调翻转咧系有个 shot 系，佢有两个。shot 係好，我覺得好驚喜嘅。一個 shot 咧就話，嗱以往啲喪屍喺個城市度都係周圍走咁咬人，但佢調翻轉就啲人唔知咩事喺條街，跟住就聽到聲，跟住望上天有直升機，好多直升機，啲軍用直升機飛過，咁都冇問題。但係仔細啲睇，啲軍用直升機上面係充滿咗喪屍，跟住就跌啲喪屍落嚟。得唔得？然後架飛機有墜機嘅，跟住跌啲喪屍落嚟，一跌落地下，有啲喪屍就爆開咗啦，有啲冇爆開，跟住斷曬手腳，跟住再趌起身，再咬死個記者。得唔得？即係會有啲咁嘅鏡頭，嗱，係咪好似電影咁啊？即係你睇完條街，跟住電影掛個記者唔知咩事，影個 cam 上去，即係佢係扮 POV 啊，一影個 cam 上去，見到有飛機飛過，跟住 zoom in， 發覺啲直升機有喪屍啊，跟住跌啲喪屍落嚟，跟住架飛機撞墜位，喪屍喺佢面前跌低咗，突然間起身咬死佢。 喂，呢啲得啦， 系啊，好多嘢正，跟住第二样嘢正嘅 ending 出现咗咧，就系千人丧尸拉实架火车，即系你当系一扎最后好正嘅，系个最后女主角死剩啦，男主角、女主角，唔系女主角就大肚婆同埋佢个女，咁啊大肚婆我唔系好跑得噶嘛，跟住男主角更够跑，咁跟住大嗰三个人跑之后咧，后边我谂有一万只丧尸就一路冲紧出嚟，跟住一个大 Y 缩航拍就讲佢一路追住架火车。架火车慢驶紧 ，OK， 咁但系最后讲完，个火车上面嗰个司机都变埋僵尸啦。咁但系后话，咁但系佢慢驶紧，咁一路追，后边一千条丧尸一路追出嚟，冇紧张喎 ，check shot， 一路推住跑好有速度咁，跟住靓妹先上架火车，大肚婆上架火车，跟住男主角上架火车，点知后边就丧尸扑出嚟，咁大家估到咁啊，梗系男主角一脚踢啊！踢拆咗佢咪走咗咯，咁但系踢拆咗之后，第二只扑上嚟，哇揸住咗个栏杆，咁个丧尸咪跌咗落去，咪磨打住个地下咯，因为架火车行紧噶嘛，咁但系磨住你啲丧尸唔死啊嘛，一路磨一啲血就系咁飙，跟住之后再有人扑上去个背脊，跟住呀丧尸扑丧尸，拖咗一条丧尸路轨出嚟噶，你明唔明我讲咩？即係行緊嘅喪屍路軌，咁但係移動緊嘅，但然後就後面啲喪屍好多啊，因為挖到電腦特技啊，即係五六千隻就踩住喪屍嗰啲屍體上面一路一路咁衝上嚟，咁呢個鏡頭好正，跟住就影翻個男主角望住後面拖住一扎喪屍，跟住成群好似啲浪咁樣湧緊埋嚟，掹住死眼啦，咁點知後面就一腳就唔知點樣就踢斷咗只喪屍嘅手，跟住就甩咗條鏈。咁但係緊張嘅，即係嗰個鏡頭好有電影感嘅咁。咁我覺得呢兩個 shot 正啦， 係。呢啲已經唔係傳統嗰啲古仔啦，已經唔同啦。 唔錯，唔同啊，我 唔 係咯。即係我叫話大橋一樣咯，係啊，大橋係咯，一定有嘢嘅，即係唔肯定唔悶 好精彩，如果咁講嘢就咁講嘢好精彩，係。咁呢度要睇啊 ，OK。咁啊，但係未正式上畫嘅其實係。咁正式公映咧就要等到8月25號啦。咁啊，到時 冇錯， 好容易會睇到啦，應該，因為而家都仲係。Weekend 先系咁以做下系咪？应该系嘛？ 好多场喎、啊，如果去优先场，即系优先场六日好多场咯、啊， 六日咯，即系平日冇做咯。 系平日冇做嘅，系啊，所以一定六日睇噶啦，大家要睇就。 都多咗，系啊，嗱，仲多咗场。咁但系总之去到八月廿几嗰阵啊，廿五啊， 廿五 先做啦，系 係啦，咁呢度大家去睇啦，好似呢套係有不打今日禮拜睇咗咁多套，反而最好睇係呢一套。 冇錯。 屍殺列車。好睇。冇 錯。 係啦，好啦，咁就講完啦，係啦，精彩嘅就講就得㗎啦，係啦。咁大家睇啦，到時睇。我都想睇喺呢度真係。係啦。好。 冇問題。 好啦，咁啊，我係講曬啲戲㗎啦喎。咁啊，係咪補到個消息啦？因為呢個係不打提供，我等下不打講埋先走啦，好嘛？咁啊， 冇 乜打，其實要趕你，因為聽朝好早要搭船 咧。係啊，我要過去搭船過門啦。 咁 過大海，冇錯。 咁啊，等即係講埋呢個新聞先。咁啊，就係呢個漫畫裏面嘅呢個死神啊，終於連載完啦，就嚟嚇。咁啊，咁啊，等下不打講兩句。 冇錯，咁啊，我唔知啊，我都有睇日本漫畫啦，大家嚇，咁啊，即係叫做針嘅，叫做話所謂啊，針嘅台柱，咁啊，除咗 One Piece 啊，一定噶啦，咁啊，跟住就話有套叫死神啦，死神即係我唔知中文漫畫亦做飄零嘅，就叫 Pitch 啊，即係 P B L E A H， 即係嗰個漫解咧，係啦，咩一户黑企一户咁樣漫解，嗱套嘢好耐，有好多年嘅，咁你問我開頭睇就正喎。咁我睇咗佢啦，十年前睇幾好啊，跟住喂打呢個乜鬼叫護庭十三隊，嘩幾好睇啊，跟住藍染做奸喎，再戰藍染，喂正到冇得頂，喂我都定義為好睇，跟住又打唔知乜 Q 破面咁樣咁啊，喂有啲嘢喎，好悶下喎，跟住後屘又打虛，咁又話入虛圈咁樣搞啲搞到算，跟住回憶都可以畫一年嘅，你諗下，又話講翻佢以前咩三百年前嘅事，冇咗男主角㗎，即係冇咗黑企一户，畫咗一年，咁跟住後屘再打嘅打咩滅卻師，咁打無厘頭打翻又話原來數翻咧男主角個老豆嚟嘅，即係你當佢又唔係真係老豆嘅，當佢有佢血統咁啦，因為佢係所有滅卻師嘅父親咁啊，你當係咁啦。咁、那個男主角點解咁勁嘅？話講佢有一半死神血統，一半滅卻師血統咁啊！你直接當係咁啦嚇。咁啊打嗰個咁啊打啦，咁啊打又話下邊有咩幾多個坐騎咁啊？打來打去，抖抖前前，我估即係畫咗有冇廿年啊？我唔知。咁啲人就話廿年咧，其實個古仔咧用三個月就，如果廖山明畫咧，三個月畫曬嘅，得唔得？咁佢畫就畫咗二十年。得唔得？咁重點去玩咩咧？佢就去喺日本漫畫界，即係如果你話叫富堅義博，叫草稿王，咁呢個咧，即係好似叫做咩啊？我唔知叫，我真查佢個名先。咁啊，呢個人咧就叫做插畫王。咁點解咧？因為咧佢畫嗰啲漫畫咧就興畫一格就一頁嘅，得唔得？得唔得？ 咁啊， 同埋咧，佢大鑊就話唔止一格一頁喎。佢有時係一兩頁先係一格喎，佢拉歪啊一換拉咗把劍咁樣咧，嗰把劍仲畫到兩頁啊，即係兩頁跨頁先為止一格，咁兩頁係一格漫畫啫，得唔得？咁你正常即係一個喺四年針連載咧，十九頁就為之正常一畫啦，有時勁嘅廿一頁啦，佢可以廿一頁入邊係一啲動作分鏡嘅啫，講來講去都係啱啱出咗一招。 我哋之前叫連環圖啊，呢叫做。 系啦，即系插画，系啦，连环图嚟嘅，咁样嚟拖嘅。最大就系你话喂，画到好似即系叫《烙印战士》都出晒名，系即系唔好话咩嗰啲叫定义为话有生之年未必能够完成睇得晒嘅，即系我可能我睇到交俾个仔睇佢最，你临死你第时烧个结局俾我嗰只嚟嘅。咁啊，《烙印战士》啊，一定系首位啦，画到而家我细个睇嘅，画咗36期。书啱啱先讲佢去咗个岛，咁我由小一就已经讲话佢要去个岛嘅，得唔得？系啊，去咗30年先啱啱上个岛第一步，咁啊叫《烙印战士》，咁但系冇人插《烙印战士》，因为《烙印战士》出名啲画咧，佢一 纸 咧，系啊，精雕细琢，咁啊后边哇好多背景啊，画嗰啲哇后边啲妖魔鬼怪好正。呢套《飘零》咧出名咧，后边咩嚟咧？后边冇嘢，奶白色嘅，得唔得？佢出名就系 最耐嗰个咧叫。呢個強直裝甲加二百， 好啦，咁係強係啱啱都仲未完，我都知呢套第二啦，有生之年又係睇唔到嘅，得唔得？咁喂，但係強直嗰套唔同啊，因為傳聞話佢唔畫噶嘛，佢唔係 keep 住畫噶嘛，佢回頭會停一兩年畫噶嘛。 咁係，佢係好 咪咯？但係洛忍唔係㗎，洛忍真係畫緊㗎。 冇錯，咁唔同係 keep 住。 係啊，洛忍堅真心，佢一個月行嚟㗎嘛，佢月行真係畫緊嘅，但係一路畫就一路即係畫咗30年咁解啫，即係你唔怪得佢。但係好睇啊，你問我洛忍好睇㗎。咁呢套就係咁啊，喂，大佬，你19格你都有啲诚意啊，空溜溜喎，同埋佢咧，你如佢即系啊嗰条友嗰啲画风就一出个波咁啊，一团墨水咁样打环画咁样，嗱佢话自己呢啲画风叫简约风格咯，即系简单同 Apple 即系苹果嘅设计一样，冇设计即系有设计，真 得乜乸嘢都白晒晒， 畫都得，係啦，白紙都得喎，如果 係 咁。 係啦，佢真係白紙嚟嘅，佢嗰個虛圈咧，我頂佢個肺入到去虛圈後面白茫茫一片咁樣，即係好似想當年龍珠入咗精神時間房咁樣。佢咁樣佢話係個設定喎， 再隱埋形， 係啦係啊，好虛啊，係咯虛咪好，所以啲嗰啲咪叫我虛咯，我頂佢肺咁都敢死嘅，即係一個漫畫家，諗就唔好理。嗱，日本咧就即係有，因為佢藍染篇咧之前啊算鋪得幾好，咁啲人啊好讚嘅，你問我都覺得幾正嘅，扭上扭啦，咁啊有啲橋扭下，又佢又有啲層次上又唔似好龍珠嘅打得，即係都會有啲，因為佢又涉及到打又會有啲劍術啦，咁佢又會講到話要突破一個人又會有要叫萬解咁樣。每人都有把刀，把刀漫解又會有唔同形態，咁喺啲形態上又有啲創意啦。咁加上啲漫解咗咧，有啲唔同能力嘅，你當即有啲異能啦。咁啲異能又好鬼異，即係唔係就咁話啊？有啲屬性啊，玩火、玩結冰咁樣又唔係嘅，有啲好複雜嘅，即係有啲好天馬行空嘅。咁啊變咗又開頭係 OK 嘅，咁但係你拖得太緊要。咁同埋啊，我揾到啊，嗰個作者叫九保大人啊，得唔得？呢條友啊，即係插畫王啊。咁最大鑊就～畫啦咁拖啦拖啦，咁啲角色出來又出去，咁嗰啲人呢漫解完又漫解，漫解完又修炼又漫解，咩無限漫解咁樣，跟住 keep 啦咁樣，唉咁終於而家完啦，咁完呢就完得就真係即係嚇死人嘅。我唔知阿馬仔有冇睇過，馬仔 中間睇咗少少。 咁你有冇知唔知藍染最後漫解嘅招係咩？ 我冇睇呀，我有段時 間。咁我解釋下啦，咁總之嗱，係呢套戲最好嘅作品就去到係叫做打呢個叫護庭十三隊，你當咗十三個隊長，有即係全部係死神嚟嘅，咁唔係正常嘅，有隻好似狼咁樣嘅樣，咁十三隊長係即係被譽為係嗰個靈魂界入邊最勁嗰十三個隊嘅人啦，咁一齊打一户，咁打個目標就話，最尾入邊有人叛變，十三個隊長入邊知道有人係奸，冇奸到，冇人知，咁變咗十三個隊長入邊，你有啲即係分咗兩三派互抽，咁一户又叫做攝咗入嚟個靈魂界，新進死神代理。咁啊变咗介入咗呢件事，咁但係佢好重要嘅，咁啊 keep 啲夸啦打咁样，咁啊涉及到最后打，咁佢又不嬲十三个系唔同性格嘅，得唔得？咁啊唔同性格嘅入面呢，佢就话做到队长一定要识漫解，漫解意思就本身你揸住把刀啦，当你漫解咗漫解咁样，跟住个把刀会变嘅，咁有啲人会变咗两把刀，有啲人会变咗个机关枪，得唔得？即系好天马行空嘅，咁但系十三个队长入面呢，得两个人系唔识漫解。但係又做到隊長嘅，你諗得佢不嬲咁樣描述啦。一個就係叫做十一番隊嘅隊長，佢個名叫劍霸。咁佢點解唔識漫解做到隊長？就好簡單，就因為佢好乸勁，佢係十三個入邊戰鬥力最強嘅。佢唔使漫解，齋話齋揾把刀劈都做到人哋漫解嘅效果。咁所以咪可以唔使漫解咯，得唔得？咁所以呢個就描述個角色。咁另外其次就有個好似第三隊啊，係咪第三隊？我唔知啊，第十好似第五隊啊，我個數字唔記得。係有個隊隊長叫藍染，咁藍染咩咧？戴眼鏡嘅。讀書嘅，咁係叫文官嚟嘅啦嘛。咁喺入面，咁你知十三個抽得，咁都有啲人做外交、做行政。咁啊，講佢讀書就同啲下屬好好。咁喺個靈魂界入邊好心得好多民心嘅。咁一個叫藍染，係一個暖男嘅形象，咁得唔得？咁我特登咁樣講，咁大家都知點解？咁因為最後發覺原來藍染係奸嘅 ，pop 你個街。咁原來最奸係藍染。咁點解咧？咁原來藍染嘅漫解，佢原來調翻轉，我唔係唔識漫解，我係。靈魂界入面最早練成漫解嘅人，得唔得？不過我嘅漫解發動嘅條件好奇怪，就係要當敵人唔知道我係敵人，得唔得？即係當敵人係冇戒心嘅情況底下，而俾我喺冇戒心嘅情況底下，俾我騷到漫解啦，幫我把劍騷到漫解能力，咁嗰人就中咗漫解啦，得唔得？咁原來喺呢個隊長。就職隊長嗰時，佢就當住所有人喺度演講嗰下，咁因為凡隊長升就話要展示自己個斬拍刀嘅實力嘅，咁佢嗰時就係清楚向全個靈魂界嘅人講曬佢斬拍刀嘅能力，咁樣啲話咧，其實所有人已經中咗漫解啦。咁而佢嘅漫解咧就係咩咧？就係叫鏡花歲月。咩叫鏡花歲月咧？佢就話可以係一個人嘅全知全感覺嘅催眠，得唔得？咁而且呢個能力係一永遠嘅一世，除非我解除嘅啫。咁所以咧，簡單嚟計，由佢當隊長嗰刻，成個靈魂界都係藍染操縱曬，包括你接觸到嘅事物， 你嘅所有嘢都係我話俾你聽嘅，得唔得？咁呢招叫鏡花水月。咁點解佢哋成班人要咁緊張一户咧？因為成個靈魂界係得一户冇中過鏡花水月，咁所以對阿南炎嚟嘅咧，一户就係天地啦，得唔得 ？OK， 咁我點解講得咁詳細咧？就因為而家都當佢事隔咗20年啦，最後打佢老豆，咁佢老豆咧撞唔跨啲嘢，佢嘅能力。咁佢老豆嘅能力咧就叫全知全能，你当系咩咧？开头我哋铺排就系话佢老豆识得可以预测未来。喂，咁你睇开漫画都知，数日本漫画界啊，90几个角色可以测未来啦，系嘛？你话玩未来嘅，数秒数嘅，停未来 ，forward 未来，抹掉未来 ，reboot 平行世界都有得做做系嘛？咁你唔新嘅呢啲嘢，系咪先？咁所以我哋咪睇开漫画冇料到咁，但系佢喺个漫画入面就描述到佢老豆就因为可以预测未来咧，咁咪无敌噶啦，接近得唔得？但系都唔算。咁预测未来咁最后啊，讲佢梗系阿一户啊，最后即系都去到 ending 啦，即系打咗20年啦，已经换咗20年噶啦。咁跟住就阿一户就拿住斩拍刀咁样，最后啊，梗系万解啦，又咁万解完之后万解，咁啊呢个佢不嬲都话每个人啊得一个万解嘅啫，得唔得？咁但系阿一户就已经可以做咗两个万解啦。咁点解？原来就话原来一户咧有一半系死神，一半就系米克斯同期，佢又系一半系虚。咁佢又係虛嘅，咁可以呢，即係你當死神同虛融合，咁可以有一次萬解囉。跟住死神同滅卻師融合又話可以一次萬解囉。咁跟住後尾 keep calm 最後呢就話咁所有嘢都合埋唔好抗拒，咁當合體咁樣，跟住出現咗一個半死神半虛嘅一户啦，又係啲新造型嚟嘅，得唔得啦？唔理佢啦。跟住明佢有一把彈拍刀㗎嘛，開頭我覺得變咗兩把，得唔得？咁啊，因為佢不嬲話一個人最多得一把彈拍刀嘅，冇人有兩把，但佢有兩把。咁但係而家兩把咧又可能合體合咗一把。咁啊，屌有機會講咁啊算，敲一把咁啊好勁啊！之前講佢一拍到把刀，一個佢有招絕招叫咩月牙天衝，一個月牙天衝咧，你當成個地球劈開咗一半都可以，即係你當去到咁嘅實力噶啦，得唔得？即係非你嗰只級數噶啦。咁佢一嘢變咗，就一劍就斬埋去啊！佢老豆度啊，咁點知未斬啫，把劍已經斷咗。咁啊一户嘅嘔，跟住嘔曬血。咁啊跟問到啊老豆點解啊？咁老豆就話啦：喂，我其實全知全能，我嘅能力唔係預測未來。而是可以改變未來，我已經預測到你把劍勁，所以我在未來捻斷了你把刀，得不得 ？OK， 喂，咁你當你觀眾你去到呢度，咁你已經諗到咁即係冇得打啫，係咪先？即係你既能預測，亦能改變個未來就你話嘅，咁你少咁玩曬啦，照計冇得打係咪先？咁但係佢又唔係，佢又講話佢都有個弱點，佢弱點有咩咧？咁原來全部嘅滅卻師咧，佢話呢個人世間嘅滅卻師都係當你當係用緊全世界嘅靈子，即係靈子嘅靈魂個靈啦。咁你當好似即係元氣彈咁啦，好多元氣喺度嘅。咁但係咩咧？到阿佢老豆要醒覺啦，變成呢個全知全能毛咧，佢又要收翻曬佢啲靚嘅。咁所以咧，全世界嘅滅卻師咧都俾佢吸曬啦。咁吸剩佢個仔嘅啫，咁佢個仔佢另外個仔啊，即係當有個叫雨龍就即係當係真正佢個仔嘅，即係真係有血緣關係嘅仔。咁佢係滅最勁嘅滅卻師啊，你當咁，但係就開頭話幫即係奸嘅，幫打一户，但後屘原來改無間道，原來都係想殺佢老豆嘅。咁但係因為所有人吸曬啦，咁佢咪冇滅卻師咯。咁所以咧喺世間上面嘅靈子咧就會勁啦。咁佢就話將所有嘅靈子吸埋變咗粒一支箭。咁話嗰支箭呢就話可以就叫你當咩黃金之箭咁啦，即係星矢咁啦。咁凡中箭呢佢可以做 NT 靈子嘅，得唔得？咁咩意思呢？因為佢話佢啲滅卻師嘅能量就來自靈子，咁但係呢粒箭呢又好勁嘅，因為集合曬全世界嘅靈子，中箭嗰個人就會有一秒時間用唔到靈子能力，得唔得 ？OK， 咁就話佢就係講下嗰下，當佢預測到一户斬佢嗰下，佢就碾碎咗把劍嗰下。嗰十下咁喺嗰邊人射箭就射咗佢落去老豆度，得唔得？咁佢老豆嗰一秒鐘就用唔到去改變未來嘅能力啦。咁然後下一秒，咁佢照佢下一秒咪可以改變未來咪贏咯。誰不知嗰十下就佢老豆俾阿一户劏開一半。咁然後望翻咧，一户把劍咧就冇爛到。咁點解咧？咁原來佢就講啦。咁原來喺嗱，我應該咁講。然後又講咧，講翻咧就係話喺真實時間啦。嗱，而家就講佢事隔20年啦，即係20年後先畫到呢一度啦。咁但係應該喺真實時間咧，一年前咧，因為講阿靈王咧，佢就攻打呢個靈魂界咧。因為後屘南炎，即係頭先我講嗰個大奸角南炎咧，後屘又俾一户打贏咗嘅。咁贏咗佢又冇殺到佢，因為佢嘅能力好寶貴，佢鏡花歲月嘅能力。咁於是又運咗落下面監獄嘅。咁當阿呢個主角個老豆嚟侵犯呢個消魂界嗰陣時咧，就咩嚟到，咁跟住就去打到。啲人一鋪一碌之後咧，佢就自己走過去探阿南炎， 咁啊同藍染傾偈，就懶係好似即係兩大奸角聚首一堂咁樣，即係小丑啊見到啊小丑女咁樣嗰隻嚟嘅，得唔得？咁然後後屘講翻，咁啊藍染就喺度笑，你知唔知嗰一剎那其實你已經中招咗鏡花歲月啦？我嘅鏡花歲月話俾你聽，你以為見到啊一護把刀整斷咗佢，其實冇喎。得唔得 ？OK， 咁就因为咁样咧，咁啊一户物就靠嗰一秒斩死咗老豆，咁啊叫做完咗呢个大奸角啦，得唔得？咁你嗱听我咁讲咧，嗱我自问我因为呢个要 present 过俾几个即系放弃咗套漫画嘅人听，啲人都觉得我 present 得好精彩，咁但系实情咧我睇嚟计咧，我都系四个字用晒佢，屌你老母完捻咗佢啦，快啲，真系后捻唔掂。即系你即系啲桥，你讲翻二十年前嘅桥，即系廿年前画过嘅，画多次，画佢中劇花歲月咁啊完，咁我真系冇嘢讲。 唔，我知啊，头先系任达华都中咗啊，应该中咗镜花 歲月。系啊，唉，佢真系唔丑少嘢喎，即系走翻出蓝染咁样话，系啊，咁样睇个镜花歲月咁。嗱，你问我，佢收得好急嘅，即系可能都因为少年针，都只因为全日本啲人都炮轰佢，话佢即系不如你好，你收皮啦。即係個情況都好似而家無線咁嘅，即係屌佢執柒咗啦，冇撚煩啦。即係嗰隻感覺，咁你又可以佢收得好金嗱臨啊，叫佢殺咗佢老豆咁咯。咁啊，咁其實依刻啊，呢個禮拜應該未完。不過我唔知日本可能完，因為日本就禮拜四出船金啊，好似嘛。咁可能呢個禮拜就完咗，因為我睇就即係我總之我睇另類網上版啦，咁就話仲有一話大結局嘅，咁但係就個大奸角已經死咗，即係老豆已經死咗，咁啊呢啱啱嗰話已經係講啲周邊嘢啊，即係未來個 救翻啲周邊嗰啲嘢， 係啦啲 ending 嘢嗰啲喎， 根據無線燒嘢 食，即係你問我就散快完拆咗佢啦，我唔想睇啦，就咁樣。 無線最尾嗰集通常係交代燒嘢食㗎嘛。 咁啊唔知啦，因為呢套嘢佢不嬲有個大波妹嘅，個大波妹咧好受歡迎嘅，佢叫井上司織，嚇、啊、畫到好撚誇張嘅，即係如果你以波嘅比例咧，佢仲跨過女帝嘅，得唔得？咁幾受歡迎嘅一個角色啊，但係佢永遠做花瓶嘅，但係佢都有能力嘅，佢係有個叫咩三天結盾，佢有個頭飾嘅，佢你當佢個頭上面有個頭飾，但係個頭飾上面其實有你當有三個。好似六個人嘅，六個小朋友，咁但係又得意嘅，佢會飛出嚟畫個三角形，咁喺佢個三角形嘅範圍後面就係保護罩嘅，咁佢做防禦嘅，同埋有時佢可以做結界咧醫啊一護嘅，得唔得？ 補血噶嘛，負責好似 係啦係啦，即係你當係啊補血嘢啦，即係嗰啲補血角色啦。咁但係佢就存在感好，即係喺個故事入邊咁一定冇得打噶啦。咁但係佢嘅存在感好撚強嘅，因為佢好撚大波，就成日出嚟嘅。 唔係，但係啲觀眾見到佢之前都係救佢嘅，成 係啦係啦，同埋係啦，佢永遠又有啲位啊，即係佢唔知第其中有一篇又話講佢特別啲，因為佢嘅能力好撚緊要，因為佢話佢原來佢嗰個三天結盾咧，其實就唔係純粹治療醫療嘅作用，其實原來三天結盾喺個結盾範圍入邊咧，佢係可以回復時間。佢一個 recover time 嘅能力，就並不是單純嘅治療，所以對於某一個破滅好撚緊要，咁啊當佢珍貴，咁啊捉撚柒咗佢，咁於是後屘啊一回嘢要過去救佢咁咯，咁啊你要平平咁，但係救嗰時佢又掛撚咗喺個十字架度好撚大波咁樣嘅，即係永遠都服務觀眾嘅。咁佢個角色，但係佢又講佢咧，佢呢個大波妹又好中意啊一回嘅，咁所以你問我啊，今期應該開花結果咁啦，啊即係會講翻啲愛情上嘅鋪排咁咯， 唔重要嘅啦，嗰啲係咯。 系啊，即系周边咯，角色周边咯。咁但系你问我就即系，唉，我呢套又叫定义系由一套好好睇嘅漫画，去到好失望，跟住就绝望，到然后就直头冇感觉，跟住到而家就系咪一齐想睇咁样？咁但系知道佢完就抄翻嚟睇，咁啊都系快啲完咗佢咁样。 即系所有嘅经典咧，都系应该喺最好嘅时候完场嘅。 系，不过呢套真系好鬼劲，佢又好经典地点样整烂自己，即系佢如何一手摧毁，即系叫佢再世啊！你话即系二十年后天煞二拍戏咁样，咁你冇得讲啊！你隔咗廿年，你拍过都唔同啦。咁但系佢系佢自己噶嘛，即系佢系见证咗如何自己由一叫做一子成名，但系就由佢一路画就一路破坏，一路即系摧毁自己个 brand。摧毀自己嘅 fans， 傷 fans 嘅心，咁一路拉到尾，最後拉到冇得拉啦！啲人話：哎呀，破產啦，你冇得咩話啦，咁樣趕你出去，咁啊扯佢出去個畫室度嗰隻，咁佢先肯 end， 咁你無謂啊，做到咁樣。 唔係有唔少港漫都係咁樣嘅。 咁啱係喎，喂，咁係喎，啱喎，你揾呢樣嘢嚟撮港漫喎，喂，唔係唔少港漫，係應該套套港漫都係，冇一套港漫有好下場。除咗龙神，不过龙神都唔系啊，龙神五期，但系之后邱福龙都画翻啦， 佢都畫翻薄妝，咁都係延續落去。冇一套香港嗰晚係叫冇話叫 happy end 啦，即係叫正常 end 都冇，佢都冇限過係嘛？ 唔肯完啊！即係如果你個故事係有正常嘅結局，咁咪好睇咯。你死都唔肯結局，明明結局啦，又繼續，明明叫啦，又 係啊，係啊，因為強如係啊，你強如海虎咁樣計啊，好巔峰啦，夾硬又要出海虎，咁又四廿八集，跟住海虎三，跟住未完喎，咁啊武神，跟住武神三百期喎，之後跟住哇武神鳳凰、武神108、武神飛天、武神乜 Q、武神希望，我頂佢個肺，跟住畫到而家咁樣破產，就話我唔知類似咁樣去。咁咩唔咁打都唔掂， 画到烂为止啊！ 唔系要睇个书个量啫嘛，你睇咗书个量够手去做啊，就唔会完嘅。 唔系因为 你知佢又系嗰啲， 你出 个呢度养咗伙计又冇得 cut 咁嗰啲咯。 你出咗个新书咧，可能又唔及嗰个啊嘛。咁佢始终佢延续落去，点都好啊，出新书。 系，同埋叫有个忠诚度，系啊，佢计到数，即系 keep 到，譬如话而家。keep 住畫有武神 keep 住畫都有可能一萬本，咁佢又以一萬本做基數養住啲夥計，咁寧願再睇下有時間先畫新嘢或者點咁樣，或者叫做無限延續喎。 你呢個 promise 呢最初陣風雲都係咁樣講嘅，即係佢講話天下畫集呢就係好多個故事嘅，就唔係單一嘅，所以佢一開頭第一個故事係現代嘅。 系啊，現代噶嘛，唔係風雲嚟噶嘛，係啊， 跟住先至第二個故事係風雲嘛，咁嗰時話咗風雲係會完噶嘛，即係總之打完紅豹咪完咯，講明係咁。 係啊，係啊，係啊，不嬲都係嘅。 講個名係影射啊，黃玉郎地嚇，即係啊，斬啊， 係啊，叱咤畫壇咁樣係啊， 唔係啊，斬啊馬榮成嘅故事啊。係 係係，奇倫地啊嘛，奇倫地。係 啦，咁啊講完呢個就收工嘅，原本話哇實在太受歡迎，咁結果就死都要逐類死咗，咁又冇即係冇實行到當初嗰個承諾，就話呢個係會不斷有其他故仔，咁結果就一路落啦。咁你其實呢樣嘢就係香港嗰、那個，即係就係佢哋嗰個叫做咩咧？即係無間地獄啊！即係你冇辦法 無限輪迴， 係唔係輪迴喎？佢係嗰樣嘢唔肯死啊！ 係 咁，你就係睇住個書，咁你就係覺得一出第二個都唔及呢、這個。喂，但係其實你成本書嚟計咧，咁先可以永遠做落去啊嘛！ 系啊，同埋你即系呢啲咧，又系搞死嘅。即系你问我，即系嗰晚点解会死啫？呢啲啊，即系虽然我明啊，同大块冇关系啦。但系讲开就讲，系你嗰晚就咁咯。你俾人哋个感觉就同埋你，即系你问我中意睇漫画，我都系会真金白银俾钱嘅。我点解会买你嗰晚啫？喂，你一本都嗰阵时计14蚊，喂，最惨你唔完噶嘛，大佬，我一中意呢套作品，喂，简简单单700期、800期，我乘翻14蚊10几万、哦，我哋睇呢套垃圾。喂，大佬，喂，系咪先？喂，日本我都有个缘啦、啊，井上雄二强如租做咧，最长寿咧，不过好似最长寿唔系租做，啊，你当系啊，即系租做都百几期啫嘛，你咁多部，7部加埋先系100几期，喂，我有个数啊，1期30蚊，咁我都系。最多供30000蚊啫，哇！大佬你做咩700几期14蚊就咁成，大佬咪咯？喂，点搞啊？ 咪最长寿啊！即系画到依家都仲有啲，全部系单元故事就得啦。你画几十年都得，因为单元噶嘛。我每次都完，系咪？我叮当可以不断咁画噶，即系因为个系单元啊。同埋我又唔系话有啲咩故事推进，永远归零嘅。我每集都归零噶嘛，你唔会写晒第一季嗰阵死咗，唔会噶嘛。即係我次次嗰班人喺翻度嘅，我冇推進嘅，畫嘅佢都係小學生嚟㗎嘛，畫幾十年嘅小學生。喂，呢啲古仔先至可以永續嘅，即係當然要睇個作者想唔想啦。即係你唔係即係牛仔啊、爹哋啊嗰啲，我哋可以繼續畫類，老夫子可以繼續畫類嘅，因為佢係單元嘅，同埋佢又唔係話有啲咩好強烈嘅故事推進。嗱，唔一定佢係搞笑啊，你可以唔係搞笑，但係單元嘅嗰啲你就可以永續啦。你所有故事推進嘅故事根本冇可能永續嘅，你一定有完嗰日。如果唔係咧，你總有一日畫衰，跟住你就臭埋，跟住以後唔使畫。就咁簡單，但係佢哋就放低唔到啊，因為實在太好賣啊，大佬。 日本都係咁啊，因為而家 日本都係咁，但係日本唔係所有都係咁啊嘛。 唔係日本唔係所有係咁咯，但係你同話你話即係正如租做咁，其實即係租做都長噶，但係問題佢其實佢都會即係叫有構思過，佢一步步咁完咯，即係都唔算話叫做夾硬博，因為好明顯，譬如第7部、第6部完全唔關事嘅，咁但係又叫平世界，咁跟住有啲嘢博翻，咁即係最好似精神續作嗰只咯，咁但係都叫做中間都有啲逼啊，有啲唞氣位咯，又唔似你話無限畫落去， 佢係續作嚟嘅，唔係精神續作，佢真係有， 係啊， 但係完咗噶嘛，佢完咗一輯，跟住第二。 係啦，即係可以獨立睇嘅。啊，空調成太郎第三部獨立睇，跟住咩啊，黃金甲蟲咩第四部咁樣，又到跑馬又第六部咁樣類似，係咯。 你睇高達咁嗰輯完咗嘛，第七講就係啲人噶嘛，咁有咩問題啫？你同一個世界啫，係第二個故事嚟噶嘛。咁呢啲就唔係啊嘛，死唔肯完係要同一個故事死都要落啊嘛，係咁拖啊嘛，咁 係啊，同埋最慘就即係譬如你講漫就突顯到你話佢好似做到日本咁，佢已經定咗有啲乜乜篇，即係譬如風雲初期都會嘅，定咗跟住風雲紅霸篇，紅霸篇完咗啦，可能之後又噼里啪啦就到講啊第四天咁第四天咁樣。跟住揭骨啦，可能斷浪啊，咁樣類似咁樣，未必啦，咁樣即係跟住又有咩絕武神咁樣，跟住即係好似一篇篇咁樣，咁都叫做好嘅，呢啲叫好嘅例子，風雲。咁你話唔係嗰啲，譬如好似你神兵啊，或者可能叫咩啊？你當啊新主龍風門啊，頂你個肺最出名。哇！屌你 reboot 啫嘛，啲人物抄埋一碟打，無限打咁樣，即係一路不撚停打。咁你冇一個部咧，你變咗你冇都起承轉合咯，你永遠都係一路 keep。製造敵人打完之後製造第二個敵人無限強化打狂快打，即係你變咗永遠係一條一個 straight forward 嗰個模式，就係要不停流水作業咁樣運作，即係轉角色轉造型轉咗去嗰啲中間啲武術招式，咁但係就無限強化，咁你呢啲物質套套都係咁物，即係搞臭曬。 即係你故事唔係就要有篇章啊，係你個能力唔可以不斷提升。 系啊， 即系如果你见人哋嗰啲可以长做嘅咧，嗰啲角色其实第一佢唔系强调佢系最劲嘅，佢反而好多时都系谂办法点样打，佢唔系话佢有最劲，唔系话佢靠劲嘅，唔系话我唔够打就练劲啲，唔系咁嘅，系谂办法破啊嘛。而家佢哋嗰啲即系食咗龙珠嗰条桥之后咧，个个就越战越强，越输越强。喂，咁你到咗一日你就谂唔到点样强过去噶啦，你吹啫嘛，你表现唔到噶啦嘛。咁你呢啲你咪冇得永续咯，就系、是、其实就衰咁样啫嘛。咁但系嗰时都好流行呢样嘢嘅。咁而家就開始啲人都知啦，所以新嗰啲作品咧就好少再行翻呢條路嘅， 係 啊， 係啊， 死噶啦已經 ，OK 。因為而家我哋講呢啲都係舊少少嘅作品嚟噶啦，玩咗幾廿年呢啲，而家啲人知道咩事嘅。 但最慘喂，新住龍虎門仲畫緊㗎，七百幾期啊！但係知唔知最大話？全香港最長壽漫畫《古惑仔》係畫緊嘅，得唔得？由頭到尾未完過。咁你唔好睇少喎，《古惑仔》都銷量 OK 嘅。 咁 《 古惑仔》咪越戰越強啊？ 系啊，越战越强啊，系啊， 越战越强。 佢同埋喂，古惑仔三日康嚟喎，你唔好睇少喎，三日即系三日出一期。 我讲佢嘅能力啊，啲人嘅战斗能力系咪越战越强？佢有冇？ 系啊系啊系啊，无限噶，同埋系咁打咯， 唔 系咁打咯，冇停过。 古惑仔边度有讲越战越强啊？ 都哦咁咁啊都有咁系啊，佢唔会招式上有变化咯，佢咪自己嘅能力地位上提升咯，会唔会啊？ 咁呢个另一样嘢，咁即系话佢喂打唔够打，我又去练完又话我劲咗，又杀下人第几状态喂？咁你古惑仔唔会咁噶嘛？你古惑仔咁佢哋都系即系佢系夸张啲打，但系佢嗰啲系打啫，佢唔会飞噶，佢唔会上太空，佢唔会可以。 唔系，我觉得佢打法似城寨英雄咯，即系烂仔交嘅都。 导弹啊嘛，系嘛？佢唔会人哋射啲导弹埋嚟，佢硬食啊，唔会系嘛，大佬。 系唔会。唔系呢个就啊，系得温一良会啫嘛。即系温一良最出名就系咩？话佢成日话嗰啲人冇超能力噶嘛。佢有套咩末日戰狼咧，話冇超能力嘅，但係一腳咧，佢由尖沙咀踢揾咗條友去啦，去咗對面，即係中環 ICC。 唔係咁呢啲唔係超能力咩？ 但係佢仍然堅持話冇超能力㗎，佢一刻都話我末日戰狼係唔係超能力嗰啲，嗰啲係人類特，即係人類嘅體能嘅極致。跟住一拳就一嘢衝埋去個鐵個卡車嗰啲裝甲凹咗嘅。 呢個係你嘅故事世界入邊叫佢做超能力，OK？ 但你喺現實世界睇呢啲係超能力。即係等於高達佢哋都講新類型人唔係超能力嚟嘅。佢故事入面啊。哇咁你大佬你又可以隔空傾偈又成咁都唔係超能力。即係你相對呀你明白 嗎？佢有感應喎係咪又有咩 心 靈感應喎係咪？ 你問 下超人。 你問 下超人。你問下超人。 你問下超人。 即飛㗎嘛。 你問下 Superman 啊。 聽到咩？ 你問下 Superman。 好飛㗎喎。心靈感 應。Superman 自己啊。佢星球啲人啊覺唔覺得佢哋自己有超能力啊。 哦，明白。 咁佢梗系唔覺得啦，我正常噶嘛，我唔識飛是低能啫嘛。咁 佢 個 佢飛有解嘛，佢話飛佢話因為重力嘛，係佢話有解嘅。 當你個故事入邊， 係 正常人係會飛嘅，咁係咪超飛天唔係超能力啊？ 係。 個古仔入邊個成個星球啲人都係咁嘅，好驚你問鹹蛋超人。 係。 識射死光同埋識飛係咪超能力？嚇，佢哋唔識飛同射死光要入低能兒童院嘅喎。 係。 咁你問佢班超人，佢梗係話你聽嗰唔係超能力啦。 咁你喺故事入面你咁講㗎嘛，咁你但係你喺個現實世界，即係從讀者個世界度睇，咁呢班超人係咪超人啊，佢咪有超能力啊，咁你其實你唔係話你話係咪超能力嘅 ,ok? 你乜你係讀者睇啦，就係、是、讀者個用返現實世界睇，咁你又可以即係你又可以咁樣去溝通，唔需要講嘢啦 ,ok? 即係你可以心靈感應啦，你可以嚟隔空去控制一啲嘢啦，你可以有預知一啲嘢啦，其實呢啲係超能力嚟㗎嘛。即係或者大力到某個程度都係超能力啦，你跑得快到某個程度開始已經係超能力啦。咁你呢啲其實係有個標準喺度嘅，喺現實世界 ,ok? 就唔係你個作者話乜就乜嘅 ,ok? 咁你個作者話呢就係話喺佢個世界入面唔算啫。你明唔明呀？ 係。 當佢個世界入面人人都可以咁嘅，唔係超能力囉。當你 X-Men 個世界所有人類都變曬 Milton 啦，咁嗰啲咪唔係超能力囉，因為人人都有㗎嘛。咁呢個古仔入面講就係咁樣講啦 ,ok? 咁所以你喺高達嘅世界入面呢，佢哋自己話自己就唔係超能力嚟㗎。咁佢話啫。佢話 ,ok? 咁但係我哋睇呢佢一定係超能力嚟嘅 ,ok? 咁咁講完啦。嗱咁呢個阿馬仔講下啦，馬仔都冇得講係啦，咁講埋呢個或者乜打可能差唔多㗎係咪。 好啊好啊。 馬仔冇、 我中間睇咗少少喎，就係睇佢成日。即係點講呢，好似係兩邊喺度，即係每個禮拜呢兩邊都係喺度試招呢，睇到我冇興趣睇喎。 係啊係啊係啊。佢係興嗰啲，因為佢始終係一回即係太少嘛，十零頁，佢永遠即係十零頁一兩招，咁跟住又等下個禮拜，下禮拜對面可能出一兩招咁樣。 會唔會動畫好啲 呢？哦，咁我不過動畫都 OK 嘅，你問我應該。 但動畫佢畫到邊度就冇畫到耐呢？ 但係我肯定佢跟唔到漫畫嘅，但係好似都畫到破面，佢都畫到去即係都好厚㗎啦，都係啊，都尾最尾二個篇嘅差唔多，係啊。 O K。 咁但係佢好拖啊，佢個情節，因為啲咩13回合13對打完，咁跟住後屘打到佢而家老豆度，佢啊刪咗啲咩冷氣，有個咩聖十字，有啲護衛兵啊，乜隻又有唔同能力嘅，咁佢成日話啲破面又話有嗱，即係人又會萬解啦，咁嗰啲虛咧。嗰啲虛就即係你當係嗰啲鬼啦，啲鬼怪就虛又有得解，咪有得萬解，但佢唔叫萬解，佢唔知叫咩嘅，你啲覺悟唔知叫乜嘢，又係會變嘅。咁但係跟住到滅卻師咧，佢又話佢會覺悟，因為覺悟咁又係會變嘅，咁其實咪一樣。咁你做咩變劈嘢出嚟啊？俾一啲人咁走去打咯。咁啊，咁有啲設定好重複嘅，其實係啊，你問我。 咁又一套經典就完結啦 ,ok? 咁係好係唔好咁即係其實有完結都好過冇完結。咪完結唔一定唔好㗎嘛，即係完咗好咪好囉，係咪係囉，就咁囉。 咪即係肯完囉，係呀。 係咪都係好事，係囉，即係終於得到解決啦 ,ok? 係呀，其實我真係覺得係呀。即係你睇開啲呀叫做睇開唔知你完又叫我都係。快立咁樣啊！我就聽人講話，上個禮拜就已經殺咗個佢老豆，咁我叫先翻睇翻，我即係個感覺真係有啲嘢解決咯， 好啦，咁所有嘅即係對死神以往都係有即係有愛好嘅朋友咁啊，都睇翻啦，就算放低咗都係 OK， 就係咁啦。 冇錯。 好啦，咁啊差唔多啦，係咪？不打都。 哎，我差唔多啦，因為聽朝早起啊，辛苦你哋啊，繼續 要出發啦，其實係啊，係啊。 嗯，好，好。 好，咁我哋繼續講，好啦，唔該 曬，好，拜拜， 拜拜。好啦，咁啊，馬仔想補翻啲咩咧？ 哦，補翻，其實死神應該2002年開始，應該14年嘅。 哦，14年啫，係嘛？冇20年嚇。 啊，唔係2001年咧，好似如果係觀眾節大約好似係。 O K。係 冇15年到啦。 咁都好耐㗎啦，其實。 我唔係啊，差唔多啊，好多套都過10年。 keep 住畫冇停過㗎。 咩啊？ 佢 keep 住畫冇停過嘅， 應該冇得點停啊佢。 哦 ，OK， 好。 唔係其實唔針近呢十年，即係好似 One Piece 啊、湖人嗰啲都蹲咗10幾年都唔肯完咁啊，咁嘅聲。 我諗啲王牌嘢係嘛，即係就 cut 咗嚟，你又唔知道有咩可以延續嘅，的確係啦。 嚇、啊！咁啊變咗。是囉，咁湖人就算完咗都整啲外傳咁急不久咁抱頭 啊。咁啊都要有啲新嘢可以頂得上去先可以比舊嗰啲完嘅。 咁但係其實呢套咗死神又好耐之前呢人哋叫佢完嘅嗰陣時。佢最巔峰嗰陣時應該係2009年到嗰陣時啦。係嗰陣時排第3㗎嘛佢嗰陣時講話。 好受歡迎嘅的確係啊的確同 一。 但我不過麻麻地嘅，雖然我自己。 我唔知道，我睇即係人哋嗰陣時話得好勁嗰陣時，我睇就覺得係太過重複嗰啲劇情，所以就睇得下冇睇，好睇好短時間。 我都好普通嘅啫，我覺得我都好普通嘅。 唔知好普好重複喎，咁我上就變咗冇睇咯。 我覺得條橋有咩特別添啊？呢份 嚇咁都係差唔多啊。 差唔多嗰啲咁嘅橋咧，好多其他作品嘅，我又唔知點解呢套啲人特別中意咁解。係啊。唔係嗱，你話 One Piece 咁啊 ，One Piece 個世界觀好唔同㗎，同埋佢嗰啲打法好唔同㗎。OK， 嚇、啊，我唔知道，可能佢呢、這個佢嗰班死神著到全部著啲武士咧，咁啊衫又白啊，嘢色變形咁，可能啲 裝係嘛？你講 咁樣重要啊？ 因為佢著古裝， 係 咯。咁後屘有第二啲都跟咗，就可以唔睇佢啦，係嘛？ 嚇、啊，唔知咁冇嗰陣時出可能。即係佢可能個設定可能 OK 嘅，咁不過佢係個手法唔得咯，我係。 我覺得唔得嘅，其實個設定都冇乜特別。Anyway，OK， 咁啊，終於完就完啦 ，OK。咁啊，可能我不嬲對人打嗰啲咧，我一般般嘅。 哦，係啊，咁但係試完侵係人打嗰啲咩嘅話，全部都係。 即係人打可能你反而你現實啲好啲咯，即係格鬥故事嗰啲可能我反而又好啲咯，係。即係一味誇嗰啲咧，你吹乜都得嗰啲咧，佢中意吹咪吹乜啦，係咪先？即係嗰啲原理根本我覺得。冇意思嘅，你講咩都可以。 咁但係試完侵可以全部都係呢啲嘢㗎。 咁咪唔鍾意睇囉算。 係呀，但係又係黃道啊，咪變咗。 其實呢個係龍珠之後嘅事嚟 嘅。係呀，就變咗黃道啊。 咁佢咪黃道囉，咁你養咗一班人鍾意睇呢啲嘢囉。即係我依然係鍾意睇啲你超人咩，你超人啲添啦，唔該。你明唔明啊？因為呢你就人返啲囉，即係我唔鍾意睇呢啲中間呢啲嘅，其實我自己係。你咁超人咁直情變身都做咩啫？做咩搞咁多嘢啫？係嘛？ 冇，佢都變身嘅，佢咪嗰啲破面咯，咪戴個面具啊，跟住佢哋嗰啲咩 假 啊咁嗰啲 咪。變身咁咪直情超人咯 ，Superman 其實都唔使變身嘅，其實佢換衫啫嘛，佢都冇變身嘅。 嗯。 咁即係都得嘅，但係即係不如你直情講超人啊 ，OK？ 嗯。 一係唔係咧，就直情不如講翻現實啲啦，即係現實啲唔係好現實喎，即係我意思你印牙咁。即係佢唔係好現實㗎，其實即係但係佢打嗰啲嘢，佢講係即係佢起碼佢唔出波唔會有嗰啲嘢㗎嘛，係咪？佢嗰啲格鬥技佢好誇張嘅， 嗯， 但係佢係格鬥技咯，即係你有啲 limit 嘅 ，OK 都唔係話你任吹嘅，即係佢要有自己嘅解釋嘅原理嘅咁樣，咁嗰啲好啲咯。即係我意思論故事啫，我論故事啫 ，OK。咁如果任吹都得嘅，咁即係鬼故啫，係咪？你講咩可以嘅？咁雖然鬼故都可以寫得出色唔出色嘅，不過即係最近我唔覺得佢出色囉，就係咁囉。佢只不過吹水咋嘛。咁好多嗰啲我吹咗，喂啲人就覺得好正條橋，我條橋冇乜正喎，你點講都得㗎喎。 嗯。 一陣講城寨再講呢個 point 啦，係咯。點吹都得呢樣嘢啦，係咯。OK， 好啦，咁好完未？關於呢個死神。 係啊，冇咩啊，都睇好少。 好，咁好啦，講第二樣嘢啦，係。好啦，咁今個禮拜其實冇乜科幻嘢㗎其實 ,ok? 咁有咩可以講下呢、可以有咩可以同大家講下呢 講咩 呀咁乜都講下啦 ,ok? 咁啦其實就擺咗上網一段時間嘅鹹蛋超人嘅 X 啦 ,ok? 咁即係劇場版 嗰度電影啊 ,ok? 咁我哋都剪轉放過上群組㗎啦咁甚至乎有中文字幕版㗎啦當我都唔見有咩人睇過 ,ok?咁使唔使講返兩句啊咁我叫睇咗 ,ok? 咁之前未講過嘅睇完都 ,ok? 咁叫講下啦其實咁冇乜嘢啦 ,review 一下啦咁樣 ,ok? 咁我叫做 wrap up 返曬成個 X 嘅故事啦一開頭佢成用咗冇十分鐘都好多分鐘下㗎啦就影返佢點樣嚟嘅成用影返電視啊影返電視第一集同最尾一集咁樣大致上下 ,ok? 即係中間啲就冇乜影啦咁嗰個點樣嚟同埋點樣去咁啦 ,ok? 咁當然個超人冇走到嘅喺電視 ,ok? 依然繼續喺個手機入面。咁而最尾就係成隊人都知道啊主角係超人啦即係可以變超人啦同埋真正個超人其實係一部手機啦。咁以後個超人呢即係個真正個 X 呢就變咗個吉祥物啦。即係就係成一部手機同佢成隊人都吹水嘅。非常嘅無聊嘅 ,ok? 咁呢個就喺呢個電影版度盡顯佢嘅即係降貴呀就係個超人簡直變咗即係佢會提個女仔喂唔好食咁多嗰啲甜嘢話會肥跟住佢可以成個手機同佢冚咗冚住佢呀。跟住個超人哎呀我睇唔到嘢呀咁即係變咗好似腰帶先生嗰啲咁嘅角色啦。 喔、哦、直派嗰啲。 直情變咗嗰啲角色啦就非常嘅慘啦即係以個堂堂嘅超人嚟講係咪咁只係淪為一個吉祥物咁樣。仲慘過嗰隻博士呀佢咪有隻怪獸做博士嘅有外星人。起碼嗰隻都有個實體呀係咪 都識反抗啊，即係有手有腳啊，同埋平時都好搞鬼啊，呢個超人冇手冇腳，簡直一隻鬼咁樣個手機嘅啫。即係除咗出嚟變身就冇嘢好做啊，即係其實佢變咗寵物小精靈。 係。 係咪 被人捉咗落去個手機度。 冇錯啦，被人捉咗個手機度嘅寵物小精靈就係呢個鹹蛋超人嚟嘅，我梗係咁諗啦。好啦，咁呢集就終於出現即係啲好奇怪啦，咁佢就話搵到迪迦嗰個嘅遺跡。咁裏面亦都有超人迪迦嗰個像，咁但係呢佢完全個 origin 都唔一樣嘅，我唔知咩事嘅。咁而家呢個 X 當然都應該都係嚟自 M78 星雲嘅，即係如果根據佢而家解釋，即係其實都係吉田班友嚟，佢無端端又話迪迦都係喎。係啦，咁明明迪迦係地球超人嚟㗎嘛，你就要睇之前嘅即係有晒所有鹹蛋超人都好啦，佢都話阿 Dina 哋係由另一個平行宇宙嚟㗎嘛，佢都冇吹話佢其實都係光之 國啊，冇講話響 咁講啦，冇錯啦。咁而家佢無端端就話咧，呢個可能都係以前喺古代嚟到地球嘅超人，佢咁講喎， 地球超人嚟喎，應該的係。 係咯，咁佢嗰個佢就話呢個佢個遺跡佢有啲古文咁樣，唔知點解阿吉田個女又睇得明啦，即係呢度都有翻阿吉本多美香做嘅，即係阿麗娜隊員。 係。 即係超人迪迦入邊麗娜隊，但係呢度佢又唔係做嗰個角色嘅喎，佢又係一個考古學家。 即係有佢演出，但係又做第二個角色。 係啊，所以呢個其實應該係嗰個平衡世界嚟嘅。咁但係點佢點㗎？咁樣我唔知道。OK， 即係而家嗰啲新版係完全冇解釋到咧，佢哋係屬唔屬於嗰個系列嘅。咁而家但係佢講下講下，佢當咗係嘅，即係佢當咗所有超人都好似係光之國咁嘅。我唔知點解會咁樣。OK， 咁總之喺呢度咧就但係又冇發生過超人迪迦嘅事嘅喎。 係。 好、okay, 嘅，出現過新超人嚟嘅呢個迪迦。 識嘅 ，OK， 咁無端又冇咗呢樣嘢嘅，咁樣咁又話呢個可能都係地球，即係嚟即係遠古嚟到地球嘅超人咁即係又係好似阿 Lexus 咁啦嚇。咁佢就話嗰時佢就封印咗呢個嗰只咁嘅怪獸咁。咁佢講呢個怪獸好勁嘅喎，即係啲好勁嘅怪獸喎。咁結果就有另一條友就因為喐過一嚿另一嚿石啊，另一嚿好似個一嚿肉咁嘅嘢嚟嘅，但係佢個樣好似個生菜咁嘅樣嘅。 嗯， 吓个样好似个生菜，即系嗰啲生菜啊，一个包咁咧，一个波咁嗰啲啊，咁嘅样嘅，咁但系一嚿石嚟，咁佢又话又唔知又话呢嚿石又会咩发光又咩咁嗰阵又唔知会点，喺唔知吹水啊，有首诗嘅 ，OK， 即系嗰啲古文有首诗嘅，咁我唔知啦，我嗰个中文嗰个字幕亦都好差啦，我唔想跟佢译，咁所以有首诗咁就话就要解开咩嚟咁，咁啊总之到最尾最奇呢就系咧。咁邊個會變到超人迪迦呢？咁如果係咁，竟然冇大五冇嗰啲人㗎啦。咁竟然啦，係吉本多美香個仔啊，個仔即係可能十歲八歲嘅細路嚟嘅啫。 有細路變超人。 冇錯啦，咁最尾就嗰個咁嘅發光波發光，咁佢跟佢又唔知幾時啊執咗嗰個變身器喎。即係佢其實話喺街度，唔係喺啲圍之度執石頭嘅。咁但佢平時執執埋埋嗰啲，全部都係啲。其實是現代的產品，即例如那個瓦那個蚊香那隻豬，有沒有印象，是一隻肥豬的東西，其實是點蚊香的，即例如是這些東西來的，那全部都是垃圾來的，但他不知道有一個呢，一塊東西是石來的，那很明顯是超人迪迦的變身器來的，但是是石來的，應該說他有石包住，因為他都裂開了少許的位置，看到裡面不是石來的，看到少許裡面是個變身器，是金屬來的，那所以那個這樣的醜樣外星人博士看到啊，這些果子不是那些爛東西，我拿來看看先，咁結果佢哋就發現嗰個嘢係特別㗎啦 ，OK， 咁啊呼應翻嗰個石，嗰嚿咁嘅生菜石，咁同埋而家 X 嗰個手提電話嘅，即係佢互相會發光喎，走埋一齊。咁所以最尾去到好危急、好危急嗰陣咧，咁、那個細路仔竟然就舉起嗰個咁嘅變身器咧，就變身，咁啊竟然變咗超人迪迦， 係， 真係我都睇到，我真係嚇。真係九唔搭八，咁佢其實佢未變身之前已經講嗰嚿石咧，即係嗰個變身器咧，令到個細路仔變咗好大力嘅，可以，即係佢話要救翻佢媽嘛，佢媽俾個鐵咁啊砸住咗，跟住佢話啊，我會放棄，咁唔會放棄嗰下，突然間舉起咗嚿石，舉起咗嗰個鐵架掟咗佢啊， 嗯， 即係嗰個鐵架係講緊好重喎，即係佢講緊佢幾個人已經喺度嘗試擠起都擠唔喐嘅， 嗯， 佢一手舉起揈揈咗佢啊，係啊，即係佢未變身已經咁樣啦 ，OK， 已經俾咗力量佢， 係啦。即係但係當然佢喺佢個身度發曬光㗎啦，嗰個變身器已經變咗喺個背囊度著緊光。咁如果後屘仲變埋超人迪迦，咁變完超人迪迦都唔係最無厘頭喎，最無厘頭咧係嗰嚿生菜都變身喎。咁嗰嚿生菜係咩嚟嘅咧？無端端生菜飛咗上天，跟住變咗紅色波。紅色波即係你知超人成日都係會變咗紅色波喺個宇宙度飛行㗎嘛。即係如果大家睇過舊嗰啲，咁最尾佢就變咗吉田。 錯， 係啊。 咁三個就打嗰隻咁嘅只怪。 點會無端變咗個生菜啊？今年 嗱嗰個生菜包咧，就其實已經存在喺嗰個遺跡度唔知幾多萬年嘅，佢話。 咁即係冇發生過吉田嗰啲嚟嘅。 我唔知，但係佢又識過，又啊嗰啲哆啦 A 夢咁樣，之後知佢嗰啲哆啦 A 夢嘅，我都唔知點解。OK， 咁就好奇咯，咪就好奇咯，做咩啊大佬咁樣？咁唔通連阿吉田都韞咗喺度咁耐？即係我都唔知佢做乜嘅，所以咁所以跟住打完咁，跟住以為搞掂啦，因為嗰隻怪都叫多咗兩隻怪出嚟嘅，佢成日話佢個背鰭咧會射啲即係唔知啲嘢出嚟嘅，射咗出嚟會變怪獸嘅。 即係分裂咗出嚟。 但佢初初變呢個怪獸變第二啲，即係含緊出人第二啲怪獸，我都唔明點解會咁嘅。咁就總之打低咗兩隻，跟住打低埋呢隻啦，好似咁就呢隻就類似打低咗再進化，跟住佢仲射咗五支出嚟咧，結果就喺世界各地，包括中國啊。即今時今日唔能夠唔講中國啊，喺上海啲唔講明，咁世界各地啦，美國咩都有，咁走嗰啲怪獸出嚟，咁今次呢隻就似翻佢嘅，一樣樣嘅啫，因為可能費事做幾個皮套啦已經，咁你就咦點算咧？世界各地又受到襲擊，咁而呢隻嘢一隻可以打三個含緊出嚟，根本佢哋都唔夠打啦，後屘嚇，咁點算咧咁？ 咁開頭點樣封印佢嘅？ 唔知喎、啊，你問佢，佢冇講嘅，咁跟住就。咁點打低佢呢？咁最尾仲要靠呢、這個即係嗰隻咁嘅怪獸樣嗰個博士啦吓。咁同佢唔知點樣終於即係整咗嗰個即係佢成日用嗰啲 data 咁整啲嘢㗎嘛。佢唔知點樣整咗個兩個卡嚟嘅，即係其實都係咁送俾個 X 啦吓。佢其實送俾佢就用到㗎喎。即係啲數據嚟㗎喎。即係啲電子星獸嗰啲咁嘅嘢咁樣。送俾佢。咁咩嚟嘅呢？咁就一支係 beta capsule， 即係含得出人嗰支。即係吉田嗰啲變身器，咁另一支就係迪迦嗰支啦，唔知咩 spark 咩鬼，唔記得叫咩啦 ，ultra spark 係嘛，其實唔記得叫咩，即係仲有兩個變身器，但佢又唔係好一樣樣嘅，即係佢而家個樣係改咗嘅，咁結果佢就將嗰兩支合體喎，竟然可以，係將嗰個 beta 嗰條插落嗰個超人迪迦嗰支，咁變咗把劍喎， 係， 咁同時嗰個 X 亦都揸住把放大版嘅，咁變咗支 lightsaber 咁嘅嘢咧，就哇就斬到佢飛起，咁跟住後屘仲唔止。跟住嗰兩個即係迪迦同吉田呢，咁又玩即係變咗玩咗咩呢，即係佢兩個交叉咁飛變咗道光，咁入咗去X度變咗個裝甲喎。 係。 即係左右兩個裝甲咁喎。咁結果變咗個甲咁呢，你當兩個咁就超勁咁，結果就唔止勁嘅，仲飛咗上天，又發曬光，有啲光之翼咁，跟住嗰啲 Believer 射啲唔知咩出嚟，結果就變咗幾個含得出人出嚟喎。啊，唔係，佢初初含咧有曬啲卡變嘅，係搞錯咗。佢再俾啲力量佢哋，就等佢哋可以出絕招，就打低咗其他嗰啲怪獸。 咁嗰啲含得出係咩含得出嚟？ 哦、啊，咪而家嗰啲咯，平成嗰啲咯，即係上幾個咯，上幾個咯，即係銀河啊，銀河個 friend 叫咩話？阿 Victory 啊。 啊、即係佢用嗰啲卡變去超人樣 先。係啦，唔知做咩嘅。咁總之無端端整咗幾個出嚟。咁啊 ，Zero 一定有啦，因為而家一定佢係帶隊噶嘛。咁竟然都好少出場嘅 ，Max 都有啊，今次咁啊 ，Lexus 都有嘅， 係，但又係最 cheap 形態， 係就係 Lexus 永遠係最 cheap 形態，因為如果佢出最勁形態，咁佢就係咩話阿羅啊，羅啊就是神嚟噶嘛，即係超人裏面即係只有超人王可以同佢同級嘅，咁佢唔使啦，佢一個打曬啦，咁啊永遠佢都係最 cheap 形態咁，咁樣啦，總之佢哋連嗰隻怪獸都打唔低嘅喎，唔知點解。即係佢啲分體怪獸都唔係好打到，喺度即係叫打咯。咁啊最尾都要靠 X 咧借 俾啲油嘅， 跟住佢哋先無端端可以出十字星。嚇！不過佢哋自己唔識出嘅咩？咁我唔知啦。總之一齊射咁啊， 嗰啲 A 貨嚟啊嘛，係咪啊？ 唉，我唔知佢又唔係 A 貨嚟喎，佢又唔係喎。我初初以為佢係 A 貨嚟啊，啲卡變嘅，以為同嗰啲怪獸一樣啲卡變，佢又唔係喎。後屘又飛咗翻嚟同佢哋匯合翻又傾偈喎。跟住係啊，咁跟住打低鬼咗嗰只嘢咁啊，即係後屘就。點嘅呢，佢嗰個劍再變把箭啊，即係變把弓啊。咁就直接射死嗰隻怪啊，咁結果真係一招搞掂㗎嘛。咁當然個迪迦變把細路仔啦，咁啊 ,X 又同阿主角分返開喎。咁但 X 冇還原到啊。變即係佢仲企喺度啊。咁佢就話終於要告別啦。咁佢話即係話咩今次你呢個行動因為令佢已經重拾返個身體啊，即係佢話佢冇咗身體㗎嘛之前。咁佢話佢呢個咩希望嘅光嚟咩令到佢有返身體呀，咁而家就唔需要再即係隻鬼咁樣。咁佢話佢既然係咁佢就要繼續佢嘅任務，咁佢話佢任務就要同阿吉田地返去繼續即係去太空度繼續即係執行任務啦 ,ok, 咁佢周圍去打怪獸㗎嘛。咁 咁佢話如果地球再有危機出現，佢又話一定會再翻嚟，咁咪又懶係又喊曬咁懶鬼乜嘢咁啊？咁當然啊，阿 Zero 就有一世啊，各地飛咁埋啦，嗰五條友啊嘛，翻嚟佢話喂，好耐冇見咯，咁咦，咁呢個真係 Zero 嚟嘅咩？即係上次 train 過佢嚟噶嘛，好似係咪？ 係 有冇咧？定係咩？定係咪喺個電視版有出過？我唔記得啦，係啊。咁所以佢哋又依度識嘅喎，咁即係呢幾個真係嚟㗎，即係真係嗰幾個超人嚟嘅，我唔知喎。咁跟住吹完水又拜拜，咁佢哋飛咗先喎，飛完因為佢哋先還原做人嘅。咁跟住佢還原做人咁啊，超人就講一輪廢話，因為佢都阿吉田就飛咗㗎啦，早 OK 冇鬼理佢哋啊，慢慢告別啦。咁最尾時最後先走嘅，咁告別完咪飛咯。啊，咁你諗住咁啊完啦，你直情係咪咁你交代曬 H 啦，係咪又？系咪叫做最後一戰啦， 做完啦，系 完啦，拜拜曬啦！哈，我頂佢最尾佢飲下茶，班友突然間又話有第二啲有怪獸，突然間話要就嚟進入地球軌道咁，咁突然間電話響喎，邊個咧？原來個超人俠咧時打翻嚟，係咯，佢竟然話佢要翻嚟啦，咁話要追佢怪獸，咁啊叫你快啲出動，咁我哋又要再合體。喂，咁你頭先又冇哭出烏賴，唔夠三分鐘又該佢翻嚟，喂，大佬啊，啲咩戲嚟啊，大佬？跟住先主題曲，即係唱完場曲完場，哇！你 哦，唔係呢個叮當嚟喎。 你直情係你好似佢會翻嚟，咁完就 OK。你直情翻嚟，跟住佢哋又要出動，咁跟住 拉曬。又叮當啊喂！ 咁跟住佢就話 X， 我哋又要並肩作戰啦。咁樣咁你三分鐘唔夠之前先做完告別啊，大佬。 咪叮當個故仔喎，咪喊曬咁走咗嚟，飲咗個大胃藥水，第二朝就翻咗嚟喎。 嚇？ 咪叮当喎个古仔， 佢边有第二招啊？转个头下一个 shot 就翻翻嚟啦。啊，咁我哎呀，做乜嘢啊？呢出嘢即系有 anyway 啦，咁即系 OK， 咁你中意睇啊睇啊。其实我不嬲对 X 一般嘅，因为我好唔中意佢嗰种着到咁重甲嘅感觉嘅。 咁机械人啊嘛，你话 系啦。咁而今集佢即係可以同呢個阿吉田同迪迦合體兩樣，其實佢已經鋪落去係就係而家嘅個 ops， 即係咁樣嘅。 唔係，但係佢之前其實本身套到劇場版都好中意合體嘅，好似幾個超人。 唔係，咁但係而家呢個佢係兩個嘛，同埋都係迪迦同埋吉田啊嘛。 哦，咁呢個啱啱呢個組合就係咩咯？ 成係啦，咁你呢個咪即係佢真係好有少少就好似帶落去而家呢一個 ops 咁咯，我都有少少咁。咁 anyway， 咁 OK， 咁未睇朋友睇下啦，咁呢度有吉本多美香草，咁咁呢度呢就冇話殘到阿毛咁嘅，都仲 OK 嘅。咁你睇 幾多中女呀， 咁以前佢又唔好中㗎喎。 嗯， 我又覺得佢樣好似仲好過上次出場嗰陣喎。 係咪 即係佢戴咗副眼鏡咁樣㗎嘛，但係好似個樣好似反而又唔係好老㗎喎。OK 喎，係呀。咁啊，但不過曬到黑嘅，你見到佢即手都黑嘅，因為佢唔係隻個面嘅 ，OK， 曬到朱古力咁嘅，唔知點解嚇。咁啊，不過你話佢係口學家成日曬啊，可能啊，即似耕田嗰啲啊，你明唔明？ 嗯。 咁啊 ，anyway， 咁啊，咁以前好多人好鍾意啊，吉本多美香啊，大佬。 嗯。 咁啊 ，anyway 啦，咁我初以為佢係咪有超人嘅遺傳子啊嘛，係咪？即係吉田個女啊，唔通佢變噶嘛？咁結果係冇嚇，無端佢個仔變噶嘛。咁佢個仔都有超人嘅遺傳子呢，咁冇講㗎大佬。咁呢度連阿吉田都唔知係咪混咗一個遺跡度幾萬年，我都唔係好清楚，即係完全係解釋唔到㗎呢套嘢。係。即係佢其他人又無端端又對。 識佢哋。 又識係啦。咪嗰啲人可能唔識，但係嗰隻咁嘅怪獸博士就識㗎喎。即係佢又成日喺度講，又話咩第一個超人呀，咩係阿吉田，唔知佢會咁講，咁你咁講，咁即係有吉田嘅歷史啦。 係喎，即係嚟個地球喺度打過，點解有幾萬年？ 佢又喺個生菜度啊，做乜嘢㗎，大佬？即係我唔該，真係編劇啲人諗好少少先。 冇諗啊，我唔知佢有啲合辦場，你啲冇諗啊。 你既然話佢攞啲卡片出嚟，都只不過係 digital 咗嘅一樣嘢，咁唔係原本個超人嚟㗎，佢攞佢力量㗎咋，係嘛？ 系咯，複製版嚟喎， 我唔知喎，即係嗱，你個 ops 嚟咗，你 ops 咁啦，咁佢用嗰張卡，咁佢都係借佢力量，一連通唔係個超人封咗張卡度㗎，即係其實冇咗吉田，冇曬班超人，其實 變咗張卡。 變張卡，嗱咁之前佢 之前有公仔咯，原來 講公仔嗰陣佢真係咁講㗎喎， 係啊，佢嗰個混住曬啊嘛， 咁但係而家講卡嗱，其實佢而家都有公仔㗎，佢而家都係啲怪獸係翻嗰啲公仔變㗎，都係咁講㗎，即係講 X 啊 ，X 入邊都係咁講 ，X 自己都係公仔嚟嘅。 嗯， 佢因为 X 喺个电话度坏变身，佢攞咗公仔出嚟再吉佢噶，系啊，即系有嗰个胶公仔噶，都系， 咁但係我都唔好知佢點樣其他嘢係卡片囉。咁我知之前啲怪獸係卡片嚟嘅，即係啲卡嚟嘅。咁 anyway 啦，我覺得佢都係將呢樣嘢繼續個即係個產品嘅度延續落去囉，只不過係囉。咁好啦，咁既然講到呢度，不如講埋新嗰集啊超人 Ops 啦。咁即係 Ops 我簡單講嘅啫，今集冇乜特別嘅。咁但最特別就係你發現到底嗰、那個嗰條友到底儲啲怪獸卡嚟做乜嘅呢？原來攞嚟粗啤嘅，同係啦， 粗啤 係，即係佢攞五隻嗰啲嗱 King Show 咩 King 都全部 King 喎，我五條 King 咪贏你咯。跟住嗰啲怪獸就抌牌掹槍嘅，就唔知做咩開頭喺度玩賭局嘅喎，大佬，我都覺得幾好笑嘅。 贏翻啲，贏翻有啲啤牌 啊！我都唔係好清楚啊，真係，唉咁，即係原來係咁樣。OK。啊！即搞咁耐，原來啲卡片係咁樣用嘅。咁佢今集係咁啦 ，OK。咁今集又出咗幾隻外星人啦，咁啊，即幾隻即係比較出名嘅啦，即包括有呢個惡質星人啊，即個應該叫好似 Mephisto 咁樣嗰隻黑色嗰隻，好似屎忽好大嘅咧，好似忽忽咁樣嘅，即同阿吉田打成平手咁，你有冇印象嘅？咁嗰隻就成日都係做大佬嘅，而家唔知點解。咁另外一隻七星入邊成日同佢坐低傾偈嗰隻，即係個兩隻手好似炮仗咁咧，我身好似有啲燈墩咁喐嘅呢，即係同阿飛星丹坐喺張台度傾偈嘅，有一集唔知大家記唔記得。咁另外嗰隻掹槍嘅我都唔記得咗隻咩星人嘅，即係總有幾隻係舊嗰啲咁嘅彈粉星人嗰啲外星人嘅，咁今集講呢幾隻嘢嘅，咁啦，咁總之今集又出咗隻怪獸易打嘅啫，冇乜特別嘅，所以我都冇乜心機睇，不過今次佢就一次過變咗三個身囉，個超人即係變成即係變過三個形態囉，咁但係暫時就未變到去下一集都仲係咁嘅啫。咁但係呢佢就嗰隻惡質星人呢就最尾攞過一隻牌出嚟嘅，就係 Barrier。即係佢有嗰隻 Barrier 牌喺手上。咁係咪就係之後會俾呢條友得到呢？咁到底係咪真係嗰條奸仔先係變呢隻 Barrier 嗰隻嘢嘅呢？咁我懷疑係都唔奇啦。系啦，咁唔知啊，咁再睇啦 ，OK， 不过唉，搞到啲超人变晒做啤牌，我都唉，真系有啲麻麻地，我觉得真系。Anyway，OK，、okay, 咁啊讲完啦 ，OK， 中意睇就睇啊，好， 哈哈， 咁啊讲完呢 part 啦，好，咁啊，讲唔讲下嗰个另外话到机械人卡通啊？ 呢 个咧就十月咧会做第二期啊。咁第一期其實就好似話而家有邊個電視台 View 定邊度有做㗎啦。係。咁嗰套叫做舞戲呀，跳舞個舞呀。舞戲舞亂機咁樣嘅。即都係跳舞個舞啦，兩個都係 ,ok。咁其實我都唔知咩意思嘅 ,ok。咁舞戲呢其實就係佢哋手上面揸住嗰啲刀刀劍劍但有隻眼喺上面喎，即係有生命喎。咁舞亂機呢就咩嚟嘅呢，就係其實係機械人嚟嘅。即其實是機人嚟嘅，咁但係佢係嗰啲敵人機人嚟嘅，唔係個主角。嗰隻主角機人叫黃武，即係都係跳舞嘅舞，即係全部都係個跳舞嘅舞字嘅，即係嘢都。咁怪到好怪嘅，佢係講有個太空就有個浮島咁嘅東西咧，咁就原來有上面好多啲咁嘅舞亂技咁嘅叫舞亂技咁嘅東西嘅，咁成日得閒跌只嚟地球嘅。咁我唔知點解唔打鬼咗佢來啊 ？OK， 咁佢就初初就講有個女人咧，即係有對夫婦咧，就喺上面住嘅。即係初初你唔知嗰度係邊度嚟㗎，好似個異世界原來喺太空嘅，太空就浮島嚟嘅。咁但係點解佢有空氣嗰陣，我又唔知喎，唔好問啦 ，OK？ 即係佢唔係喺裏面喎，喺外面但係有空氣喎。咁總之佢哋初初好似有家人喺上面住，咁就嗰度上面就成日得閒有嗰啲叫舞亂記喺度行街嘅。咁就行下佢就瞓咗啊，就攣低嘅。咁佢成日佢媽就都唔知想消滅佢哋定咩，佢好似唔想嘅，成日留守嘅。佢見佢哋行得停低，佢由佢嘅。佢又唔係想對付佢哋嘅，即係想好似想佢哋唔好喐就得㗎啦 ，OK？咁成日咁，咁結果嗰兩對仔女咧，就個女又唔聽話，就成日覺得咧佢係要代替佢媽媽嘅工作，咁佢就揸咗嗰個佢一粒好似就好似一蒙面超人咧 ，Ghost 嗰個嗰啲咩眼雲係咪叫做？ 係， 直情係一粒咁嘅嘢嘅，佢走咗去話佢想發動嗰隻黃武啊，即係佢哋自己嗰部機人，咁結果就發動唔到嘅，反而仲叫醒曬所有嗰啲武聯機喎，跟住就全部跌曬落嚟地球咁滯，即係跌咗好多。咁跟住佢哋話唔掂啦，咁媽話叫佢老豆抱佢兩個就翻落去地球啦。咁佢初初冇影嘅地球，佢話去翻我哋嚟嘅世界。咁原來佢哋一跌落去坐喺個黃度跌落，原來係地球嚟嘅，下邊係地球嚟嘅。佢根本喺太空嘅原來。咁跟住嗰個媽就唔知點啦，佢唔知個島度搞咩，佢冇影啦。咁跟住一影影講又唔知過咗十年。咁過咗十年呢個細路仔變咗大個咗啦，又唔係好大嘅，都係十幾歲嘅啫。咁唔知咩差佬追啊咁， 咁又話佢係個咩魔女個仔，即係話佢媽係魔女。咁原來嗰個世界已經俾另一個組織控制咗，就話佢媽係魔女，即係唔話佢係救世，仲話佢魔女添。咁就佢哋就不斷好似要追殺呢啲都有呢啲能力嘅人，即係有啲可以用到呢個冇武器嘅人。咁你初睇呢個好似都係一個格鬥打超能力嗰啲古仔啫咁。咁原來唔係嘅，原來後屘佢哋話咧，佢後屘有幾個同伴啊，終於即係有一句識得，有個另一條靚妹救咗佢。咁跟住另外仲有幾個同伴出咗嚟，咁嗰度有四個。咁原來咧佢每一個手上面嗰啲武器啊，即係都係有生命嘅。咁就原來佢話係嗰個黃武已經分解咗啊。 系， 佢后屘入去揾到嗰个机械咧，那个机械都系棚骨噶， 嗯， 即系仲要得翻个身同个头嘅啫，啲手脚都冇晒。咁原来咧，佢哋话分解咗，变咗佢啲手啊、脚啊，即系两个手两脚咪变咗佢哋而家嗰啲武器咯。原来，咁原来佢就要佢五个人咧，即系用佢个武器之后变咗翻个机械出嚟。佢变嘅咋，佢唔系话咩噶，佢合翻啲手脚女咧，佢就会生翻个外壳出嚟噶，自动。系、 嗯、 咁一个大只佬嚟嘅。咁其实我觉得个造型咧就极鬼似，即系之前呢、這个。呢、這個咧，泰加人芬尼入面都有啲類似咁嘅大隻佬造型嘅，即係你睇佢似係一個等身嘅人多啲嘅，你覺得？ 嗯、 即係佢好人嘅，因為佢個型係，係啊，係啊，即係腳又好短嗰啲咧，即係大隻佬咯，總之大隻，但係人嗰啲大隻佬咁啊，你覺得係？但係佢竟然係超巨大喎、嗯、，OK？ 咁啊，總之咁啦，咁總之後屘就講佢就同另外嗰邊喺度對打嘅。就反而佢最主要都好似唔係同武亂地打喎，即係後屘因為佢對頭嗰邊咧又另一條女嚟嘅，咁嗰條女咧好似個樣好細個嘅喎，又係好似同佢哋同年紀嘅啫，但原來嗰個女係個唔會大嘅，其實係大人嚟嘅，即係永遠停留咗。咁你話原來佢同佢媽咧係有仇嘅，係啊，咁原來佢同佢媽係細個係同學嚟嘅，咁後屘佢去到即係叫第一季嘅第十二集即最尾一集佢有講翻嘅，咁佢有另一部機械就叫炎帝啊。咁但係嗰個機人冇曬手腳㗎喎，其他手腳冇曬，得返個身㗎喎。咁但係嗰部得返個身都超好打，佢都唔再去打嘅。咁總之佢後尾去到第十二集都係同佢哋打嘅。咁最最後就話佢嗰個上面嗰個浮島要跌落地球啊，初到本能啊。咁跌落地球就會造成好大嘅即係破壞啦，即係好似咩咁啫嘛，馬沙反擊咁啫嘛。咪佢直情嗰個成抄啦，佢最尾咪兩部機要托翻嗰個嘢嘛，仲唔係？跟住兩個打就係佢話我一唔得閒同佢打，我要救地球。咁嗰啲仲唔係？ 嗯， 系咯，咁叫佢两条友咪想推翻个嘢，点解推冇推翻上去啦？叫佢就令到冇，即系冇话嘣咁撞嚟咯，即系令佢减咗速咁啊，就咁跌咗嚟咯，即系都跌咗嚟嘅，但系就冇撞烂啲嘢咯，跌咗落海咁咯，咁啊唔需要点啦，冇讲啦，跟住个男主角个妹终于出现，即系成个都冇出现过嘅，佢两兄妹嚟噶嘛， 啊， 即系我以为睇紧呢个城寨英雄啊，大佬喂，咁佢妹终于出现，咁佢就话原来 Part Two 第二季就系讲佢妹。咁就係、是、一套咁嘅好奇怪，即係話就話超級機人，但其實你都係睇啲人打嘅，同埋啲人啲能力仲勁過機人㗎喎、 啊。 即係機人一拳打埋佢，可以搵個人擋住喎，你諗下、 啊。 你諗下。咁呢套係咪一個超級機人動畫呢？仲咁我唔知啦 ,ok。即係G Gundam以上啊，個力量就係。係咁樣嘅。你G Gundam最勁都係佢哋可以踢爛座大廈啫，係咪啊邊個啊東方不敗你係咪 係。 係咪個大廈 喂，成個大炒戲嘅， 喂呢度唔止啊，同你講 ，OK。咁你如果你中意睇呢啲或者呢度都 OK。咁當然咧，佢作畫樣嘢好得嘅 ，OK。不過我就懷疑佢係咪其實揾電腦畫嘅咧？即係其實可能佢係用電腦加呢個手繪嘅，佢唔係純手繪嘅，我懷疑係。咁啊，大家有興趣睇睇呢度叫係啦，冇武器冇亂地嘅一套嘢啦。因為嚟緊十月會有續作，即係續落去嘅 Part Two 咁，所以。可以翻睇翻，因為其實都係一套超級機人嘅動畫，其實算係，即係定位上係，不過佢講人打講好多嘅呢種咯，係即係啲人自己都有能力嘅嗰種超級機人咯，係啦，係啦，咁啊，我就比較中意啲人係冇特殊能力嘅超級機人多啲 ，OK， 即係你唔好好打到咁先 ，OK， 你獅子王 哦又變咗好似近時鐵甲人嗰啲咁咯， 即係係啦我。直情係啲人仲勁過機人，所以變咗機人咧，即刻你覺得啫都唔勁嘅機人係咯，所以機人咪就係一拳頭交，反而哇嗰班人 唔係佢個鐵甲人咪個鐵甲都打到自己斷手嘅，翻個人走出嚟打爆 啊！個司令啊嘛，一拳打爆嗰個大鐵球啊嘛，係 啊，個鐵甲人自己斷手打到 飆眼水啊，係 啊， 打到流眼淚係嘛，跟住嗰個司令出嚟一拳打爆，仲勁過鐵甲人啊！咁佢又 咁 啊， 鐵甲人做咩？ 咁佢又未去到呢個程度咧，但係即係都好誇㗎啦 ，OK， 咁但係咁呢度畫得你好多，咁就跟住睇睇公仔都 OK 嘅， 咁總之因為嚟緊十月有新啊，咁所以大家可以睇翻啦。其實我都係呢排睇翻嘅啫，我之前冇睇嘅，唔係咁講嗰時我有睇過開頭，我唔係好中意，所以我冇講過。 嗯， 即係嗰時我淨係睇過第一集嘅啫 ，OK？ 或者咁講，我就睇過第一集開頭少少嘅啫。即係其實我都唔係好知佢個機人動畫嚟，因為佢啲人打得太勁啊。 嗯， 我都未見到機人出嚟，我已經冇睇啊。啊，即係我已經以為佢喺度講人打嗰啲啊 ，OK？ 咁但係佢唔係好差嘅，佢唔係好差嘅 ，OK？ 咁可以睇下嘅 ，OK？咁咧，咁就唔係咁傳統嗰啲超級人咯，咁但係都係超級人嚟嘅，其實都 OK。機械人打又打好多嘅，唔係話襯托嘅，即係佢總之一戰鬥咧，佢都會叫個機械人出嚟嘅。係啊，我初以為佢哋就係企喺度搏頭，後屘唔係喎，原來有駕駛艙喎都。 係嘛？有得坐喺邊？ 有嘅，但係佢唔係一人坐一度咁咯，佢係坐埋一齊咯，即係好似戰隊咁咯。 嗯。 係啊，跟住一人有張凳咁咯。即係佢唔係好駕駛型嘅，其實我麻麻地㗎咁樣，係啊，即係我寧願佢坐入去揸，因為咧直接唔好坐入去咯，直接指揮咯，即係根本唔坐入去嘅，係啊，指揮佢咪算咯。即係我唔介意佢企喺佢膊頭喎，你唔好問點解佢唔會死啊？啊邊個都唔會㗎，啊今年正太郎同啊咩話啊咩鐵甲人嗰 個 草間大作都係咁企喺度。 佢條扶手梯俾你炸住先， 系佢都唔死嘅，咁所以呢个冇得解。咁呢班人仲有超能力嘅，咁佢唔死都好正常啫，系咪先？唔系佢哋平时有嘢爆咧，佢哋有个力场挡住嘅，因为可以个人啊，咁所以佢企喺度反而系合理嘅呢度吓。咁、啊、但系我觉得佢其实唔好坐去型啲咯，你索性就系指挥佢打咁好啲嘅吓。咁、啊、但系佢唔知点样，后屘又讲原来入边有得坐呵呵、啊，明明点解咁第一集做咩企喺外边？我唔知道，因为中间咧我都冇睇，系啊。咁 anyway， 咁大家睇一睇呢套啊 ，OK。好啦，咁啊冇啦，冇嘢讲啊，讲下啲旧嘢啊 ，OK， 唯有就系咁啦。好，有冇其他嘢想交代？ 嗯，冇乜啦。 好啊，讲城寨噶咯，冇嘢讲噶咯。 系讲城寨。 啊，咁啊城寨啦，哇，呢个马仔都系睇下喎。 立咗少少啊。 系啦，咁啊，不如等马仔讲下。 嗯，咪好讲慢 feel 啊，真系。 好讲慢 feel， 系。 系啊，同埋。冇佢整到好似成条村好大咁嘅，佢个画面 好大。嗰个城寨本身有香港咁大，我觉得。 着好大喎，又讲到去即系第啲街咁样走去嗰度劲远喎，去到。 系啊，明明城寨自己都系得几条街嘅啫嘛。 唔知佢啊。 即系佢起码有一个香港岛咁大咯，我觉得讲到。 系。 咪但冇 OK 嘅，我当你入咗去嗰个二世界嚟啊 ，OK？ 咁但系我觉得佢几做得翻。呢類型嘅故事嘅感覺出嚟，係老土嘅，係有啲粵語片嘅感覺嘅 ，even 咁，但係你做得好咪得咯，我唔介意喎，係好老土嘅套嘢，人人為我，我為人人啊，係咪啊？即係我哋要街坊要守望相助啊，唔可以俾啲壞人得逞啊，呢啲其實好老土啊，但係佢拍出嚟個感覺，佢拍到嘅喎， 嗯， 即係要為朋友出頭啊，咁你平時嗰啲無線劇都有講啲，但係好戇居啊嘛，但係呢度佢唔戇居喎。 唔係因為個背景問題啊，可能 係嘛？即係個故事背景，你覺得佢喺嗰個世界係合理啊？呢樣嘢 係啊，哦，係喎， 現實嘅，反正係咪先？佢唔你唔當佢現實啦，你當佢漫畫世界咁咪惡人當道咁，啲主角就個個都好似唔要命咁嘅嚇，唔驚死嘅咁樣咁啊，明明講到初初個個都縮頭龜，個個都唔想暴露自己身份，咁後屘又出軌曬嚟，原來個個都隱世高手係嘛？ 嗱，同埋咪。系咁救，即系点讲？系咁救啲同伴嗰啲咁啊，唔要命都咁样，好似嗰啲。 咁同埋仲要慢慢嗰啲角色先蒲头，到底边个先打得，边个唔打得？佢好多啲咩隐藏人物嘅， 系个都好劲嘅，其实咁。 咁而呢样嘢咧，佢系铺排得 OK 嘅喎，喺呢套剧入边， 系 佢忍到手啊，慢慢讲嘅。即係唔會話第一集已經啲主角已經露，但係唔係嘅，即係好似你胡定欣佢都做咗好多集先，即係先話俾你，多人你睇個畫頭已經知道好打，但係個故事一路好似佢係傻嘅咁樣啊！哇，原來佢係即係好似有雙重性格咁嘅，即係佢有另一個自己咁。 佢隱藏住佢自己啊！ 係啊，即係其實你都可以話嗰個佢第二人格嚟嘅，因為佢話佢會唔記得咗完啲嘢嘅，真係。 佢夾硬逼自己唔記得嘢。 係咯，係咯。咁所以其實佢都唔係話係純粹扮嘢，佢係的確好似係另一個人格咁。咁佢另一個人格就超好打，仲好打過兩個主角嘅其實。咁跟住而家出埋啊個妹啊，係嘛陳思彤個妹啊， 黃君馨 啊，黃君馨。咁啊，淨係女超人嚟㗎嘛，原來。 吓，铝盒嚟噶嘛？ 着到自己好似黑玫瑰咁啦，最少 吓、啊。但你话满仔大单，着嗰套衫就系单车，好搞笑啊！ 系佢第一集出咗未有好啲嘅，第二集竟然出单车嘛？我话蝙蝠电单车，系、哎、sorry 系蝙蝠单车啊嘛， 吓、 啊，竟然踩单车嘛，着成咁，跟住 仲要 friend 嚟推低啊嘛， 仲要抽车，我话唔系啊，好囧啫，着成咁样嘅话先。我唔知啦，咁你話最新嗰集我今集未睇呀，就唔得閒啦。咁你話佢係冇再穿嗰件衫呀今日。 我冇啊，好嘢。 佢就咁打死咗嗰個白粉佬。即係嗰個 係呀。係、啊、呀。係、啊、三巨頭嘅咗個呀。 咁同埋佢已經原來可以使出呢個絕招呀，咩猛虎難爬山呀。 喂，一嘢坐喺心口打爆佢，跟住拍佢下頭就爆埋㗎嘛。 佢仲影埋佢即係個頭骨咁爆嗰、那個即係嗰個特技㗎嘛。 哈哈，跟住交代返近時知道係呢三巨頭喺監獄嗰度想殺啊啊陳展鵬佢，即係殺啊佢哋老豆咁樣，跟住。 佢老豆都係陳展鵬做 陳展鵬啦，係啊，都係陳展鵬啦。 咁佢好鍾意嘅，佢好多個都係做返自己老豆以前。原來都是他自己扮的、 啊、全部都是啊， 連泰國佬即是連泰卷老 爸吳敏龍都是啊， 是自己扮回自己老豆的 ,ok, 不過幸好他媽那時不是啊， 他不是咯、 啊、不是啊，誰來的袁秋 ,ok, 後生 不是袁秋扮回 不是我頂 後生的時候自己扮回 都是袁秋這麼重口味啊老豆原來不是他媽找找第二個扮的那時候 是後生的時候第二個樣子 的OK,啲女嗰啲冇扮返嘅，即係啊邊個即係好似啊陳展鵬個媽都唔係搵返啊黃君卿扮啦，係咪先，即係唔都係唐詩詠啦，即係唔知其實唔係應該一個扮返自己阿爸扮返自己老母咁啱啲㗎。 是 啊， 唔知 佢又冇啲女嘅又唔會扮翻自己老。 系啊系啊，喺啲老豆啲同學仔一樣樣。 系啊，啲老豆一樣樣嘅，個個都係先怪，一個怪人哋，即係個個都係嘅。唔係咁，既然佢咁似樣，做乜佢哋會唔認得大家？因為你咪邊個仔啊，成個餅印咁，佢又唔認得過，佢又唔認得陳展鵬係佢老豆個仔喎，咁啊一樣樣。 係。 佢可能唔知道故事入邊有冇話一樣啊，就演員就用翻啦 ，OK。咁我覺得佢呢套劇就有好多位咧，連嗰啲配角咧都有啲戲可以做，咁就唔同一貫嘅電視劇就係、是、即係配角就係配角係嘛，出嚟死出嚟即係襯托主角係嘛，咁你連嗰啲咩啊嗰個叫咩名啊林子善啊咩係咪啊？ 係啊林子善啊， 即係平時即係由呢個啊星爺嘅呢個 喜劇之王， 喜劇之王變做嘅紅爺係嘛？ 嚇、 啊！好似我冇記錯係咯。嗰、那個開始佢都係做啲咁嘅角色㗎啦，係咪先，咁電視劇我覺得佢算照佢㗎，無線成日都搵佢做啲主角啲 friend 嘅，咁做啲即係氹氹地嗰啲咁啦，就算佢裏面唔氹都好，佢嘅感覺你都唔多好嘅，即係佢都做過啲唔係氹嘅，即係可能好似係咪咩點金聖手啊定咩，佢都做過黑客嘅嗰個啲電腦犀利，咁但係你都覺得佢唔得嘅 ,ok, 即係你都覺得氹友嚟嘅，雖然佢講佢唔氹，咁但呢套戲雖然話佢係都係啲二打六啦，咁但你竟然有一集都講下佢同個仔同個老婆嘅一啲感情啦，即係有呢啲線啊，竟然成集咁你俾佢去表現自己，即係參加咗個擂台啊嘛，以為係俾人打身有200蚊都冇所謂啦，因為個仔等醫藥費係嘛，咁同埋可以救埋佢，即係其他嗰啲細路仔啊嘛，你話中咗毒啊，咁醫院等即係冇錢就唔可以俾藥佢哋，咁佢就攞咗200蚊去救嗰班細路咁。咁但係佢後屘知道呢，原來今次個黑市拳呢就係、是、全部都係高手嚟嘅。咁佢哋打同佢哋打嗰啲已經唔係叫最勁嘅，都一拳打爆沙包，即係勁過美國隊長啦，係咪，今次就唔係俾人打得身，就係會冇命嘅。咁結果嗰集佢預咗佢死嘅。預咗佢死。咁佢竟然有一集都俾返一啲即係感情線啊，咁即係呢啲叫做大 K 嘅即係角色啦，即係佢都俾佢做下。咁而做咗出嚟咁又真係唔係一般嗰啲戲咁樣咁平面喎、啊、咁佢都有少少即係真係有啲感情喎、啊、做得、啊、竟然都係咪，咁你去到佢要死嗰刻咁咁嗰兩條友嗰個陳展鵬同埋嗰邊話袁咩 袁偉豪。 袁偉豪。 袁偉豪。 我幫你打下咁即係咁嗰度係好睇㗎喎，即係你講到佢要絕望嗰一下佢就已經走出嚟。即係話我幫佢打呀，咁當然嗰度就糾纏咗一輪，下一集先糾纏嘅，就話你哋點可以搵人出嚟代呀咁樣，咁就唔好理佢啦，嗰度就係啦，嗰度佢求其搵個理由嘅啫，話嗰盤太過強嘅懸殊喎，話啲人連住都費事落，所以根本封嗰盤，咁所以張國強話 喂，咁既然咁啊，咁啊有去打，有去打，有人落住啊嘛，最少系咪先？我都揾銀嘅啫，咁啊是鬼蛋啦！嗰條咁嘅打壞系咪先？佢死唔死都唔重要咪？哇，精彩喎！呢場嗰兩條友仔上嚟打系咪先？投資不得添啦，咁咪俾佢打。咁但係嗰度就唔重要啦。但係之前嗰集講佢咁樣等死等死嗰段咧，即係佢都有俾戲佢哋做啊！即係我要讚下就係、是，即係佢做咗成集噶喎呢樣嘢。 啊哈， 係啊，咁變咗你嗰度又咧，即係呢套劇其實係令到好多即係平時冇乜機會去表現嘅即係嘅演員啦，今次都即係叫做有得即係有機會去表現下囉。咁你都唔好講話之前嗰啲俾人奸嗰啲啦，又上位啦，係咪？ 佢呢套劇都算暴力牌幾香艷嗰套嘢。 哦，咁就出到電視嘅個程度。 係咪即係比平時多，即係唔係平時多數即係無線啲劇都係得一集兩集有呢啲畫面嘅，佢成日都有啊！ 呢集呢套成日都有啊，的確係啊，次數頻密添啊！但係咁我覺得又唔好，即係又冇乜嘢嘅。佢喺呢個古仔入邊咁，佢講到啲人咁衰咁我講真，你而家講緊係60年代嘅香港喎、 啊， 喺城寨喎、啊，嗰啲人算好人㗎啦，嗰啲 黃 好人㗎啦，大佬，即係呢度已經即係唔係講現實添㗎啦，已經係比現實更加好咗啊，更衰啊，現實係。咁呢度主要係用咗好戲劇咁去講㗎嘛，咁其實又佢又唔係講假㗎喎呢啲咁嘅事，你估係古仔社 好俾人問，我即係我意思話比較咩嘢，如果係即係話咩重口味啲囉，如果係 我睇我又 OK， 我又未 唔係我 OK 嘅，唔係我即係話比平時嗰啲重口味啲， 即係好鹹濕咩咁既然裏面佢都講得 唔係冇話鹹濕，即係話香豔啲嘢， 係咪佢裏面都龍蛇混雜，咁有呢啲事件發生必然啦，係咪先即係逼良為娼啊呢啲，咁佢根本就係講去做呢啲嘢㗎嘛，你呀即係吳家樂嗰個角色，即係好似斯隆莫敏嗰、那個佢係做呢啲嘢㗎嘛，咁你另外嗰啲都唔係好都唔係好人嚟㗎啦，總之呢度係囉。咁就係咁嚟逼出佢哋班街坊，其實係即係仲有一啲堆嘅正義嘅人啊嘛，係咪？ 我係有少頂唔順啊，胡廷欣同埋啊黃坤卿個妝咁濃嘅平時喎。 佢就係濃咗少少嘅，的確嚇。 畫到好恐怖個樣變咗咁濃，佢反而平時唔係整個碌會順眼好多。 咁佢呢套係要玩啲好似粵語片咁咧，咁係咁嘅喎。 係啊，所以咪覺得好怪。 佢係真係好粵語片喎呢套嘢。咁但係我覺得 OK 啦，即係我覺得你叫做呢套嘢啊，起碼就忍得住手，唔用 CG 去整嗰啲出波嗰啲嘢嚇，即係佢係實打嘅啲打嚇、啊。雖然係誇張咗佢啲力嗰啲嘢，但係喂咁起碼佢又真係有曬動作，又揾曬武指係咪？咁你專登又揾一班咧本身唔識打嘅演員嚟做打，識打嗰啲人啊，反而唔係做打喎。 嗯， 係咪？即係包括頭先講過啦，缽仔糕老闆啦，係咪？ 哦， 阿 KC 啦，係咪？咁啊 ，KC 就有人估就話佢唔通佢係即係唔通佢係一個隱藏大佬，有人咁估喎。係啦，即係所謂第四個人啊。 咁真係唔知喎。 即係佢有人真係咁估喎。咁但係我唔敢話唔係啊，因為上次啲人都估話阿蔡思貝係啊吳啟華個女，我初初都話有冇搞錯啊，咁都得嘅，唔係啊咁啊，點知真係係喎？喂，呢啲即係連戲劇邏輯，首先唔好講邏輯。邏輯已經唔啱嘅，戲劇邏輯都唔啱嘅橋，喂，真係 TVB 真係寫得出嘅喎。 為扭橋而扭橋啊！ 扭橋而扭橋，嗱呢個就超越咗咧。啊，呢、這個咩啊？呢、這個怪人二十面相其實係啊明智小五郎呢樣嘢嘅。 嗯。 即係明智小五郎就係同怪人二十面相嘅宿敵嚟㗎嘛，查佢㗎嘛。咁竟然上次嗰度 K 二十啦，嗰度講到金城武版，竟然話俾你聽，明智小五郎就係怪人二十面相嘅真身啊嘛。咁其實呢啲。都唔係最扭橋，因為都估到嘅，即係最唔可能嗰個就係兇手。但係呢度咧，佢哋可以玩到咧係超過咗呢樣嘢嘅，即係唔止係唔可能，就係荒誕。 係。 即係唔可能可以再荒誕，荒誕到咧係冇戲劇作用嘅、 嗯。 即係你可以係街邊一個小角色，頭先都冇乜點影嘅。OK， 平時行企企嗰個原來就幕後大佬，咁你冇意思㗎。即係連戲劇效果都冇㗎嘛，係咪？係，你係 twist 到我點會諗啫？咁你講邊個係都得啦。你話幕後大佬原來係袁秋都得㗎。 嗯。 幕後大佬原來係林子善都得㗎。或者幕後大佬係個 no name 嘅角色都得㗎。咁冇 point 喎呢啲咁嘅寫法。 咁、你話有冇可能係阿 KC？ 有可能咁，即係唔係呢個唔係可能啊？即係呢個冇犯駁，但其實我覺得完全冇戲劇效果咯。即係你夾硬揾個你可能唔會咁估嘅人係咁多嘅啫。咁啊睇下啦，即係我就唔中意咁樣扭法啦，係咯，即係，但係我覺得唔係唔可能㗎。咁而家呢個又好好人㗎嘛，呢個而家阿砵仔糕老闆係嘛，又出錢出力係嘛。咁其實佢係咪上次咪專登叫自己啲僆打佢咁嚟呃佢哋嗰個呃阿陳展鵬嘅，就等佢加入咗佢哋嘅。咁冇話唔出奇㗎，你咁寫嘢都冇話犯駁。不過我覺得條橋好屎咯，即係要咁樣扭法好屎咯。 咁唔知啊，咁講返啦，我睇咗資料完而家城寨雄個武術指導應該係叫郭振峰，咁係80年代做武指嘅，咁嗰陣時其實係即係荷里活片都做過動作指導嘅，就係嗰個鐵金剛明日帝國。 喔 ,ok。 即係做有做戲嗰啲囉，啲武指嘅係啊，咁佢一係啊有名嘅係啊。 咁幾好喎、 啊！咁佢做翻無線，但係做呢套咁，所以可能佢做咁咪變咗即係好啲咯。 係啊， 咁你本身你睇好明顯同平時無線啲 差好遠， 即係啲主角唔識打，但係起碼戴上啲鏡頭咁喐嗰陣時係好啲嘅。 哦，佢有啲係跟住個人飛添啊！我見過有啲 係咯，即係話佢用嗰啲鏡頭影佢嗰啲，即係啲動作係好啲嘅本身。 多啊，係咯。咁 連貫啲囉，一起即係戴上嚟嗰個連貫，但係一起呵成啲囉。 即係呢之前有好多套即係有得打或者武俠呢，無線嗰啲已經係去到我就懷疑有冇武指呀，即係好似係亂咁做啲動作，因為靠特效呀、 剪接囉，就係靠。 係呀係呀係囉。咁而今次呢個係有招式呀，好耐冇睇呀。 係佢咁打嘅時候咁掟，好似本身係即係有啲。 有㗎。係 呀係呀，即係有啲即係每個人有對喺度格啊，咁樣打啲咁嘅過招啊，真係過招啊，唔係即係好似我哋之前話嗰啲，即係打埋佢都冇逼力，就是、因為根本冇過招，即係每邊擺姿勢，跟住就撞埋，都睇唔到佢點樣撞埋一齊嘛。 你話之前個動畫版嘅 Virtual Fighter 就係反而有呢個問題啊嘛？ 哦，唔係，其實好多動畫日本嗰啲講格鬥都有呢個問題啊。 係啊，即如果佢係有光出，你咪覺得冇嘢咯。但如果你真係實打而咁樣做，你就覺得好唔掂啊。 系，你一定如果你话咧，佢真系打，一定要好似 印牙嗰啲啊嘛， 印牙嗰类型啦，即系你格斗真系要每一招咁拆咁样出埋去，之后每拳，即系佢咁接住咗拳啊，或者咁挡啊，或者中咗嘢要影住咁，成个过程画晒咯， 就 OK。 吓、啊，即系如果你就咁摆个，即系出嘅招嘅姿势画咗出嚟，跟另外一个就 系 好似中咗咁弹开咁样，唔得咯呢啲。 呢啲唔得囉，咁但係佢呢套就嗱，即係你話 Virtual Fighter 嘅本身就係打呢啲招㗎嘛，就係、是、八極呢啲㗎嘛。 哦，佢本身係囉，八極拳㗎嘛，主角係。 主角囉，係囉。係囉。咁佢呢套 結成精㗎嘛。 就真係用返啲係有嘅功夫㗎喎，即係其實主角定係八極啦、啊、咁其實就算你話啱啱今集香咗嗰個白粉佬，其實佢原來佢話嗰係大聖劈掛嚟㗎喎。 系，咁佢本身用翻油嘅招式咁 啊 好啲咯。 即系佢同埋佢有神胆，亦都好似配合得翻嘅。即系你呢啲系啲比较，即系你知咩人练噶啦，系咪先？咁你会有配合埋呢啲唔出奇。咁 阿黄秋生好似系咪好啲啊？ 系好多好多艺人都有学嘅。 吓、啊，又好呀。 咁啊，阿边个啊？阿吴家乐嗰啲系咩啊？擒拿手啊嘛。 系嘛？ 佢个个系有门嘢咁样嘅，咁佢嗱，当然佢里边系咪好现实用翻嗰啲招我唔知道，但系佢里边起码佢讲嗰啲招系即系嗰啲武功系有嘅武功咯。咁佢话原来张国强嘅招劲，原来劲过佢哋添，不过隐藏嘅，系咯。咁佢话 咁而家佢爆咗都系即系咯，系佢哋三条友有份。 佢话佢系用太极嘅，太极嘅讲系。 哈哈，有得整阿陈展鹏老豆啊！ 哦，咁样嗱，咁你泰拳咁佢又系真系打泰拳，咁真系有嘅喎，系咯。咁可能阿边个嗰啲已经最怪噶啦，即系边个胡定欣嘅啫，都唔知咩嚟嘅，即系嗰啲好似翻平时啲武侠啦，即系佢唔使望住人插人噶嘛。 哈哈， 咁嗰啲就超人少少啦，你当佢就佢都话佢唔知系咩武功嚟嘅，佢都话佢嗰啲。咁就算啦，都唔係個個都咩嘅，係啦。咁但係你睇落，咁佢又未至於有怪咁，佢都係打下關鬥插下人啫，係啦。咁唔使望住嘅殺人嚇，佢唔望人嗰個殺人係啦，唔係望咗人插過，佢唔望嘅喎，唔使望插到嘅喎，好犀利嘅喎。 係擺 pose 咁樣對埋。 pose 啦，佢比較似擺 pose 啦，係咯，即係佢哋做翻啲似粵語片嗰啲女殺手嗰啲咯。咁好明顯佢都係玩嘅，你都係攞咗好多啲粵語片嗰啲元素係咪？咁我又覺得都幾致敬下㗎呢套劇，即係攞翻好多舊有嘅，即係勾曬啦。之前你有睇過一套唔係搞笑嘅呢啲黑玫瑰呢類嘢未啊？ 冇啊，你似扮親呢樣實係少啊。 佢唔係搞笑喎呢度。 呢度冇，呢度報仇喎。 即係起碼佢打咗好認真，殺人都殺人。 佢咩忍辱負重，好似感覺上都係翻嚟報仇 嘅。佢搞笑係平時傻搞笑，佢唔係做呢個角色嗰，即係佢唔係變咗呢個身份嗰陣搞笑啊嘛。同埋佢都唔係搞笑㗎，我覺得呢套戲未至於係搞笑劇啊，係嘛？即係佢有 唔係佢係中間阿陳展鵬同胡定欣嗰啲酒吧一齊先搞笑嘅。 嗰啲係啊。但未至於 佢， 未至於即係 係啊！但係佢平時本身有事有第三條友喺度，我哋冇傻啊！ 佢都未去到傻嘅程度嘅咁又， 唔係即係總言之，佢一個劇情一發展，咁佢套嘢啲人佢哋就冇傻啊！ 係冇傻冇傻。 係佢突然間係冇，即係佢唔係推進嘅劇情，係佢哋喺度講笑玩嗰時，唔係搞笑嗰時。 Handle 都好過蒙面超人添。 係佢唔會突然間精神分裂嘅。 唔會應該正嘅就傻咯，係最少。 哈哈， 咁我冇嘢做，同班 friend 咁搞，即係講下笑都唔奇嘅，係咪先？成日都攬埋口面咁啊，你會變個盒咩？係咪先？翻屋企攬個面做咩啫？ 係， 即係現實上講唔通噶嘛，係咪先 ？OK， 咁啊，我覺得真係 OK 呢度嘢，同埋裏邊即係使唔使數下你睇到佢有幾多即係出邊嘅嘢喺度咧？即係你就係話 Virtual Fighter 有啦，係咪？ 咁你話女黑盒嗰啲喎， 都有啦，女黑盒啦，即係嗰啲粵語片入面嗰啲黑玫瑰呀、女殺手一定有啦， 咪難兄難弟嗰啲呀， 都有啲㗎，係呀，都有 啲福利會嗰啲呀，少啲 係囉，人人為我為人人嘛，有啲即刻諗起梁家輝喎， 係 囉，咪敗對威龍家輝本來話有份做呢個少女行者㗎即係電視嗰陣，不過後面就話唔知拍戲受咗傷定咩推咗，咁最好笑就原本連森美都有份喎。 嗯， 森美係做阿沈振軒嗰個角色，啲人話：哇，好彩唔好揾佢做啫，大佬。如果唔係變咗搞笑劇，大佬啊，咁就敗到咩人嚟去話，頭先忘記咗講啊。啊，咁但係今次呢個啊，邊個有城寨英雄竟然有亂入呢個《使徒行者》嘅電影版喎？有冇睇過呢個？ 係嘛？ 係啊，咁係咩咧？就話陳展鵬咧就配音啊。就配裏面嗰個大奸角，即係叫做董先生嗰、那個。咁另外胡定欣呢又配另外一個，佢又唔知邊個張家輝邊個個女保鏢啊。因為兩個係內地演員嚟嘅。咁原來係陳展鵬到胡定欣配喎，竟然。 係 咪又專登塞佢落去嘅呢今次。即係又反正而家又做緊城寨英雄，咁咪又互相推下呢想。 咁就唔知啦啫。 咁就唔知啦。係囉，即係睇戲嗰陣啲人聽唔聽得出把聲呢，咁真係唔知，但起碼佢有咁講，咁即係都有推下啦，最少話俾你聽啦。咁呢個原來都有啲關係呀，同使徒行者，咁所有嘢同使徒行者都原來有啲關係嘅 ,ok? 連城寨英雄都有 ,ok? 咁仲有咩呢，仲會唔會有少少fighter呢，你覺得會唔會有啲呢， 都有少少嘅，如果打啲擂台位咩。 少少係囉。咁當然港漫都多啲字啦，有好多角色係即係可能即係掹出嚟用啦。咁啊，你話莫文嗰個角色會似好似啫嘛，係咪？即係個造型我講下，即係嘉樂嗰個角色好明顯啦。即係你話係有同成假嘅角色，我覺得似莫文多啲咯。OK， 即係個造型啊，我純粹講嘅。 嗯。 嚇，唔係因為九龍城寨嗰個角色係靚仔嘅， 嗯， 唔係樣衰嘅，嗰個真係靚仔嘅。咁呢度佢係有少即係樣衰噶嘛。即係有啲冷即係囉，即係冷到有啲樣衰啦。 陰陽怪氣咁啦，都係。 即係所以吳家樂唔係樣衰，佢個角色即係做到好係呀，即係又專登，即係當然佢到劇入面就冇真係剃眼眉，但佢專登都整白咗，好似冇眼眉咁樣㗎。 嗯。 所以就係基連嗰啲咁呢。 嗯。 咁呢。咁係一個即係惡人呀，即係呢啲啦，係囉。咁其實有一眾好多嘅好多作品裏面嘅嘢，佢都好似有網羅咗返嚟啦，咁所以就即係我又覺得呢套你唔好純粹當 TVB 平時嗰啲囉，即係你會睇到好多動漫啊嗰啲作品喺裏面，即係仲要係有日本有香港嘅，係囉。咁又即係又唔可以唔即係記返工嘅，即係你可以唔鍾意無線呢個機構，但 佢裏面嘅工作人員，即係包括演員啦，包括一啲即係編劇或者即係呢啲武打呢啲。咁呢套劇你見到佢哋係有真係有落過唔少功夫啦。咁其實咪都應該睇下呢，即係唔好就一見 TVB 就唔使睇啦。咁呢班人嘅努力又唔會抹殺咗嘅，係咪？即係呢班人隨時又會跳出嚟㗎嘛，係咪？跳出嚟就度做㗎嘛。咁唔通佢跳出嚟你就話好，即係先覺得係好咩？咁你冇眼光嘅。咁你應該 TVB 嗰陣先睇到佢哋即係有一定嘅即係嘅功力呀啲嘢啦，係咪？即係有好多好嘅導演前都係 TVB 嘅，係咪？咁制度唔好唔代表工作人員唔好呀。咁呢套係咪都值得睇下？馬仔覺得 呢個 OK 好睇嘅， 即係都會有想追睇嘅感覺，係咪？最少 唔係佢啲劇情鋪排都算 OK 緊張嘅，即係佢唔會，即係佢其實成件事都係關個主線事嘅。 係啦，冇錯啦。 即係佢唔會突然間真係講埋無聊嘢嘅。 即係佢愛情線有淡嘅。 佢有，但係其實都係喺個故事推進入邊發生囉。 係啦係啦係啦，冇話。 即係佢本身佢有愛情嘅，佢要講，但係佢啲愛情都係個故事推進緊嗰時發生，就唔係無端端即係走咗去做第啲無謂嘢嗰時發生啲愛情嘅。 即 係咁佢好啲嘅就做得。 其實唔係另一條線嚟嘅，互相有關係。 即係其實佢推進緊嘅都係，即係佢嗰個推進，但係講愛情嘅，不過真係。 佢啲愛情犀利啊！好細個已經識㗎啦，佢哋。 我全部細個見過㗎嘛。 全部細個已經瀨咗嘢㗎啦，原來佢哋。咁anyway 啦，咁啲武俠片又係咁嘅，的確佢呢度連呢樣嘢佢都學埋囉。係好老土㗎，我聽同大家講佢係好老土 㗎。係幾老土㗎，係。 好睇喎。 係個保鏢鍾意個小姐㗎啲咁。 係啦係啦係啦。初初小姐梗唔鍾意佢啦，但後面又發現佢嘅真係優點啦。 都幾咩係喎，其實唔係佢其實全部啲嘢都老土嘅，咁佢本身個牌頭都係懷舊嘅。 係佢真係玩呢啲嘢嘛，佢冇錯㗎。我就 是 玩呢啲嘢，玩啲老土嘢，係咪？我就係呢個功夫，係咪？豬龍城寨 係 都講明嗰套嘢都係玩粵語片，就係、是、玩粵語片。佢唔係個笑佢喎，唔係話玩即笑佢喎，成日大家成日以為玩即係玩借。 即係最大鑊呢，笑㗎，即係玩親呢舊嘢就而家我嚟笑㗎嘛，出面 周星馳唔係笑嘅，雖然佢係笑片，但係呢佢笑片之餘呢，佢係想帶返出嗰時粵語片嘅一啲價值出嚟。你睇完你唔係會覺得佢哋低能，你係覺得嘩唔係喎，原來都幾有型㗎喎，所以你咁樣打係咪，即係唔好 即係佢攞花條橋再做嘅，咁佢雖然套笑片，但係佢做嗰陣時唔係笑嗰樣嘢嘛。 冇話佢冇笑嗰樣嘢。嗱其實呢個動作就等同於 Eva， 即係 Eva 當然直情唔係笑，即係意思即係攞返啲好舊嘅，佢係特攝片，好即係個都覺得好老土啊，俾細路仔睇，佢都係將呢個元素重新攞返出嚟再玩，佢變咗套 Eva。大家完全唔同嘅感覺，可能唔講你唔知佢係特攝，將特攝元素攞嚟玩添。咁但係呢套係明顯啲啦。咁你一睇，你仲講乜老土？你講乜啲粵語片老土？你睇嚟，你而家睇好老土咩？我又唔係喎，我覺得喺而家啲咁無謂嘅故事，即係咁多無謂故事嚟講，喂，突然間睇翻呢啲，我反而覺得喂呢啲古仔好睇好多。 咪起碼有古仔咯，真係。 起碼有古仔係啦，起碼有古仔，起碼有古仔嘅，真係有古仔係咯。系咯，所以其實有時都好基本嘢係啲古仔要順，要有古仔係好緊要，緊要過你唔成日 twist 橋啦，你唔啲 twist 橋都渣嗰啲人士，你唔好學人 twist 啦。呢套又冇乜 twist 噶，算係佢幾 sweet 噶，係啊， 係啊， 冇話 都估到啊，其實好多嘢都 係咯係咯，即係佢啲正常嘅，佢留翻啲謎俾你，咁但係嗰啲謎都估到噶啦，係咯，即係佢唔算係為 twist 橋而 twist 橋咯啲嘢，係咯。咁啊 ，OK 噶，我就 咁而家佢系最终哦，即系杀死咗阿袁伟豪六头嗰时候，嗰、那个即系佢边个打伤佢嗰条友，幕后大佬系边个未知嘅，就得呢个嘅。 一系就张国强， 吓 一系咧就再有个再劲啲嘅， 系啦，一系系咁咯， 一系就系 K C 啊嘛，佢哋话阿史林要赖啊，咁我唔希望系咁咯，我宁愿佢话就系张国强会 make sense 先。 吓， 佢事實上個設定咪將來全個城寨最好打嘅， 嗯， 佢係咁設定嘅，咁冇理由再有個嘅嘛， 唔知啊，總之 唔知啦，再睇 佢而家個謎都係淨而家呢個嘢，其餘都估到佢點樣發展嘅，其實 係啦，冇錯啦，係啦，咁啊睇啦，係咯，我覺得呢套真係冇理由啊，因為大家咧呢排唔係捉 Pokemon 咧，就睇奧運啊， 哦，系啊。 系啊，我啲朋友话啊，冇喎，冇睇到剧，好睇嘅咩？咁样吓，我哋冇睇过，我睇集啊，我 O K 噶，真系系咯。即系佢宁愿系咁样睇奥运，佢讲真，睇咁都系奥运，佢都系真身手、真英雄啫。咁但系咁你都唔使全日净系做一样嘢噶。即所有嘢每个礼拜得一个话题，得一样嘢，佢有意欲去做，咁你同做好多嘢噶，一日可以做十样嘢噶，点解就要对一样嘢可以引起你嘅兴趣呢？咁样，咁但系呢个兴趣最弊，佢又 keep 唔到一个星期噶， 冇办法，都系跟潮流噶。 上个星期捉 Pokemon， 今日星期冇咯，今日星期又走晒去睇奥运，咁扯，咁你做咩啫？咁做咩啫？系咯。即係我就最唔鍾意咁樣㗎，係喇，即係你真係好鍾意一樣嘢，我就唔怪你㗎，或者你真係好憎一樣嘢，我都唔怪你，佢都冇一個個咁隨波逐流就喺度。嗱，其實呢個城寨算有話題㗎喎，你見到即係坊間都好多報紙啊，好多地方啊，或者好多 Facebook 啲人都有講，係咪？好多 cap。 但你要睇下咩報紙囉，有啲係專係我嚟笑㗎，我哋想。 哦，咁咪蘋果咪專係踩佢㗎囉。 系啊，今日揾啲嘢笑 啊！细路嗌叫鸡啊嘛， 系 咯，系啊。咁、啊、但系我觉得嗰个好 minor 啫，喺个剧入边，我又唔觉得有乜嘢、啊。 我嗰个唔系咩，佢当我玩嘅，我唔觉得有咩咁差。 第一玩，第二你当嗰个咩细路仔？佢都唔系乖嘅细路仔嚟嘅本身。喂，嗰、那个城寨啊，日日包枪被盗啊，佢屋企有四只鸡喺度住噶。 系咯、啊，点会唔识呢样嘢？ 睇剧情噶。即如果呢個細路仔係韋小寶，佢講叫雞，我屋企開雞竇喎，咩咁出奇啊？ 嗯， 你搞清楚先啦，大佬。即如果喺個劇情入面，佢係正常嘅喎。 嗯， 係咯，你唔好淨係抽咗個 point 就係，細路仔講叫雞咁樣。即我就覺得蘋果咧就專登去貶低嘅，即由 Day One 話呢套嘢抄人哋個港漫已經開始係咁㗎啦。OK， 咁到底係曲線幫佢宣傳定咩？我唔知啦。OK。 咁蘋果冇，我發覺蘋果係佢會賺啲咩其他股道啊？咁平時所有嘢都係用差嘅方式嚟宣傳嚟講啦，佢所有嘢 係嘛？即係一百冇係嘛？ 嚇！ 笑翻嗰隻牌子先嘅，首先係嘛？ 嚇！咪即係總言之係你股道有咩賺之外，其餘所有嘢都係彈㗎啦，點睇？ 即係鹹蛋超人都要賣避孕套係嘛？ 吓，唔知啊，佢都系用个笑人嚟个方式嚟讲噶，所有嘢都系。 佢哋话今晚见翻嗰个广告都，终于 系啦，唔知系出翻嚟 啊！反超人嗰个啊，避孕套钢本啊，系啊，又出翻嚟啊，冇咯，即系终于可能解决咗一啲即系版权嘅问题啦，系咪？ 吓吓，唔知咁就睇下，系咯，终于有得做都 OK 啊， 系嘛？ 系咯，搞晒冇理由话版权问题冇得做啊， 即系下次玩埋啊 ，Ops 啊！钳住两个避孕套出嚟变身噶嘛，都系一个圈嚟啫嘛，大家记唔记得一个避孕套都系个圈啊？ 哦，系。 咪你唔见到个 Ops 个心口眼灯就系一个避孕套嚟嘅咩？ 系嘛？ 一个圈咁噶嘛，发光啦个圈，唔系粒个粒嘢，系咯？佢本身系一个避孕套嚟嘅嗰个适合啲啊，适合个搵吉田嘅，我觉得。 唔系佢会突出嚟噶，中间度。 系啦，哇！有个死讯我啱见到，就系 R2D2 终于死咗。 系啊。 R2D2 会死嘅咩？唔系机人嚟嘅咩？咁 R2D2 原来里边有人扮嘅，有个侏儒仔嘅， 系 叫做 Candy Baker， 系啦， 系啊， 哦，咁即系话咁讲，即系以后 R2D2 入边就唔会再系佢扮。 哦，唔系，好似佢做之前做都系一至六集啫，好似话佢。 上次冇揾佢咩？ 上次好似唔系佢嘅，应该冇嘅。 上次冇揾佢，即系呢个第七集冇做。 因为第七集应该冇，我见到佢资料佢度写好似话一至六嘅。 咁样。咁我唔知咯，我唔知啦，系咯。 上次嗰个唔系遥控咩？佢 咁啊系，佢出咁少，同埋好似都系行，咁就唔需要跳下跳下，因为 Andy 都有时会跳下跳下，会有啲动作嘅。 系。 不过就当然唔系密啦 ，OK， 咁你可以系遥控嘅 ，OK， 咁。 如果佢正常行，我时都系遥控啦用。 如果就咁行系咯，系咯，因为佢系会有时会左 右。佢平时摇啊，同埋弹下啲仔嘢。 系啊，咁样咯，咁啊 OK， 咁都好大年纪噶啦，呢位侏儒先生系咯。 系啊， 唔奇啦，系咯。咁其实成个 cool 啲人都好大年纪噶啦，随时惯低啊。 吓咁系咯，咁咩啦？咁耐历史。 我哋啲观众咧就系惯低咯，唔好话佢哋演嗰啲啦，系咪？系咯，八啊三岁啊，呢个侏儒系咯。 嗯嗯。 OK。 咁同埋都攞命嘅，佢話原來扮好鬼熱嘅入面。唔好唔記得嗰時最初拍啊，喺沙漠拍嘅。咁咧呢個 U Hop 第一集，即係 U Hop 嘅所謂 Episode Four 啊，喺沙漠啊，最初喺嗰個桶入面啊，你諗下咩温度？阿星 O 成熱到就係死嘅。咁啊 ，Anyway，OK，、okay, 好，咁有咩想再講？城寨仲冇嘢講。 城寨冇得睇下咯，可以系，我觉得。 咁如果迟啲城寨咧拍电影版咧，咁会唔会又转晒又系古天乐啊、张家辉啊、吴镇宇咧？系嘛？ 唔知喎，真 系。净系 keep 翻胡定欣系嘛？ 系 keep 翻胡定欣。 系啦，竟然又冇咗阿陈展鹏，系咩话？袁伟豪啊，系嘛？ 吓吓，系啊，文龙位冇晒咯。 冇晒，冇晒，咪变咗嗰三个咯：吴镇宇、古天乐、张家辉咯。 系啊， 咁如果咁，大家接唔接受啊？提啊，唔提佢哋去咗边？嗰啲咩拳佬、牙佬唔知晒边？猫仔咁唔见晒咯。 系啊， 系啊，突然变咗杨过啊，系嘛？阿边个啊？阿吴镇宇系咩啊？吴镇宇系阿周星驰入边嗰个叫咩啊？阿段玉郎，系嘛？无端都变咗呢啲角色出场啊！啊！嗰、那个仲有边个啊？张家辉有冇做过啲武侠片噶？ 就唐伯虎 做唐伯虎 ，OK， 佢做唐伯虎系个识武功喎，唐伯虎其实都系得唔得？下集出咦？点解做古装嘅？喂，我成集都六几年嘅，你哋仲做古装噶嘛？仲杨过 打打下阿古天乐使出黯然销魂掌， 系再神雕添嘛？啊，边个做姑姑啊？喂，李若彤翻翻嚟系嘛？你又同佢帶埋班 M 級嗰班女一齊翻嚟，你睇唔睇啊？喂，你睇唔睇？我恐防變咗咁啊，大佬！如果電影版嘅城寨英雄，即係好老土咯，我覺得，大佬，係咯，哦，希望下次唔好咁啦 ，OK， 希望啲即係電視劇嘅劇場版就跟翻少少啦 ，OK。好啦， 唔好咁樣拍， 唔好咁樣拍啦。即係我覺得做乜嘢一定要嗰三個，雖然我知道有號召力，嗰啲盲目嘅觀眾亦都見到，哇，有三個大星啊，咁啊要睇。即係喂，如果我真係鍾意嗰個電視劇，我想睇翻電視劇啲人啊，我唔介意加幾個人落去 ，OK， 即係你唔好直情剷走啊，原本嗰啲揾佢哋擺落去，仲要唔係嗰個角色，我真係寧願你古天樂做翻爆先啦，我接受到，係我接受到反而。系，即系佢系爆先嚟嘅，不过揾咗古天乐做 ，OK， 我有咩问题啫？你唔好话佢过咗几年整咗容啦，好乜都唔使交代嘅呢啲，你都知道有时换演员呢啲，连荷里活片都好兴嘅。 哦，系啊，汪物酸，好啊， 系啊， 系咯，都转咗人做都冇嘢啊。 有啲人都唔知道，咪有黑鬼。系啊，咁Chris Nolan 版本嗰个蝙蝠，喂，那个 Rachel 第一二集都唔同人嘅。 系啊， 佢哋都唔觉噶。 系。 系咯。咁有咩所謂 呢？ 即係我覺得個角色唔好轉囉，你轉演員我反而我接受到囉。你可以搵呢三條友演，但係你做返原本有嗰個角色。即係我唔理你咩事，你可以直接搵吳鎮宇做咗苗條偉個角色嘅都得嘅。即係我反而咁會容易，即係容易近啲呀，調返轉。即係如果係唔係都要轉，你嚟咗轉演員呀，唔好連角色都改埋。OK？ 呢個係最難頂嘅。OK， 好啦，唔讲啦。好啦，仲冇嘢讲。 冇乜应该。 嗱，咁台湾就搞咗个叫做哥斯拉嘅讲座啦，咁讲嗰位叫做唐晴伟啦，咁其实我有睇过啲书嘅。咁佢就写怪兽书，亦都有写怪兽小说，竟然有写台湾嘅怪兽小说，讲台湾有怪兽，咁呢啲喺华人圈子咁写特摄怪兽啊，讲嘅故事嘅人真系都唔多啦 ，OK。即係我唔係話寫得好，但係因為夠膽寫而仲要賣得㗎喎，就少啲人啦。咁同埋開一個哥斯拉講座，如果香港開到都有冇人會聽呢？咁即係當然睇邊個講啦，雲海講咪有人聽囉。即係其實啲人追人嘅香港就係好咩，係咪佢唔使有料嘅。OK， 我唔係話雲海冇料，即係意思即係咁雲海講哥斯拉一定唔係最適合嗰個啦，係咪？即係正如佢講吸血鬼，佢點會救劉天赐啫，係咪？咁但係有時就係咁嘛，香港就寧願睇邊個講嘛。可能你哥斯拉你把阿雪出嚟讲都有人听㗎。係咪先我睇女嘛我你都系识唔识啫。係咪先你搵啊边个讲都得啦总之有观众嘅人就得啦咪先佢都唔系想听料。咁如果你讲香港搞哥斯拉讲座大家有冇兴趣呢咁样。 我諗 even 我哋嘅聽眾都會唔會冇興趣呢？我想問一下啫 ，OK？ 係，因為如果都有，我哋咪搞搞下咯，遲啲係嘛？如果都冇咁，咪梗係無謂啦，唔好嘥我哋時間啦。我問下大家啫 ，OK？ 即係如果有人啊搞呢啲講座，大家有冇興趣去聽？我係想問呢樣嘢。咁至於佢嗰個講座有冇講過啲好重要嘢咧？佢其實佢話已經睇咗套戲㗎啦 ，OK？ 因為大家知道日本係做咗㗎啦，咁我唔知佢哋咪走咗日本睇啊？唔奇啊，好多人真係曳啊，係啊，走咗日本睇啊，有人 ，OK？ 不過就唔係香港人啦，香港人我就唔知有冇啦。好有個鬼佬啊，好多都專登走咗去睇 ，OK？ 咁啊，佢就冇爆嗰套戲啲嘢嘅，但佢話呢套戲真係好唔同嘅，同以往哥斯拉，咁你要接受得到先得，都係呢句。咁到時睇啦，實質哥斯拉佢就冇話爆咗啲咩料啦，係咯。不過我哋都講咗啦，只哥斯拉成周身式射光呢，大家都知嘅， 嗯， 即係唔係好同嘅的確。OK， 咁啊，好啦，咁除咗呢個哥斯拉講咗之外，有冇其他嘢？ 嗯，冇啊，我呢邊 有冇其他嘢？有冇玩具嘢？ 玩具？ 你有冇見到有隻第三廠出嘅一隻高達呢個叫咩？零零嘅咩 Quantum 啊？零零 Q 啊 ，Conta 系啊，即系 Metal 标，但系佢系即系第三个 Metal 标， 系，但系好似未派货喎。 呢个未，呢个未，之前出只 Strike 啫，就又着灯又成嘅，都唔错啊。 哦，系啊，第三厂嚟讲算做得 OK。 啲人直情话个完成度唔止第三厂嚟讲啦，佢话靓过 Bandai 啦，讲到。 哦，以个价钱嚟讲嘛，佢哋话。 但系佢唔系啊，佢只嘢都系几靓噶。 系。 唔止价钱啊，即系货比货都觉得好过 Bandai， 有人话。 有啲人會覺得係啊，我唔知道我冇攞我上手玩嘅。 佢話唔好話價錢，唔好論價錢，唔好論廠，就係貨比貨啫。有人都話都好過喎咁樣 ，OK？ 咁啊，我唔知啦，的確係啊，我未叫過實物。咁但係我睇過佢哋玩嘅，睇過啲片嘅，咁係幾正嘅，的確係啦，係幾正。咁啊嚟緊就會有呢只零零 Q 啦。咁啊睇相咧都幾唔錯嘅，係啦，好 detail 下嘅，係啦。 係。 OK， 咁我諗著燈應該就會有嘅，係咪？ 應該唔係實會啦，因為你本身佢 double O 嗰啲心口嗰個球形嗰個位置就係俾你著燈喎。 可能手手腳腳嗰啲可能都著得係嘛？有機會。 哦，咁唔知要睇，到時要做成點？ 到時睇啦，係啦，而家都係初得白件，而家叫做有隻上色啫嘛，咁未叫做有人真係玩上手的確 ，OK？ 咁啊再睇 ，OK？ 好，咁有冇其他玩具嘅嘢？ 哦，咪今個禮拜派咗隻雪霸咯，寶寶 雪哦，以為我見到相幾靚喎。 烏博雲嚟講算靚啊，啲曲即係佢啤出嚟，起碼啲曲線位做翻咯， 係啊，即係唔 台佢嗰個即係佢金色嗰啲邊，佢真係做翻上色咁樣， 係啊， 都 OK 嘅、 啊，都唔錯啊，即係以烏博雲嚟講，真係幾靚， 係烏博雲嚟講算 OK 啊，係啊，咁呢度如果大家中意，要真係要買嘅啫，係、啊。 因為其實佢產品有好少嘅喺度，不過香港一冇做過聖戰士，咁啲人又其實好多都唔知呢只係咩嘅。 唉，系好可惜。嗰时出过一堆咧，系咪好似都系 SIC 系列嚟嘅咧？其实，即系佢好似 SIC 嗰度系出过啲，嗰时出过嘅。同埋最惨咧，其实佢出过 MG 嘅只，只灯霸啦嚟到。 哦，模型系有出过 MG 嘅，系。 我只嘢咧系跌价跌到咧， 冇人买， 唔使三位数、两位数字买到嘅。 嗱，模型就算啦，但系嗰时 SIC 嗰只虽然唔识喐，但系好靓个出啦，好生化啊。 唔係，其實次其實香港出親聖戰士都變死貨嘅最後。 其實日本都唔好好嘅。O K 係日本都麻地嘅。 O K 啲，但就唔算好好。 唔係新呢批 Wobo 雲喺日本嗰邊就 O K 啲嘅。 新呢批係新呢批好啲係。 係，但係香港都係死嘅，次到最後。 Character 唔識啊嘛啲人。 唔係，因為其實咧。冇睇啦，咁就算睇咗之後呢，其實啲人都唔係好鍾意佢哋一樣嘅，覺得冇咩玩嘅。其實 曾經係好少少嘅，因為嗰時機戰呢係佢好好用嘅，但係而家都冇佢落機戰囉。 我冇啊，係開頭超任嗰時候係 係啦 ,PS 嗰陣時有佢囉，跟住而家新出都冇佢 嘅。幾好用嘅，因為有細隻啦，回避快啦，即係佢直情好似係命中 有保護斬喎，有 命中都係零嘅，好似係打唔中嘅大佬，直情 係 即係唔係即係人哋啊，唔係回避。唔係命中，即係人哋打佢係零。 係啊，唔係即係佢回避得好，跟住同埋佢有保護罩啊嘛。 係啦，咁變咗佢成無敵，只有佢打人，冇人打到佢嘅。咁你話攞嚟用充錢？ 唔係，如果佢第一次出嗰陣時咧，響超任嗰只好似係 EX 啊，即係第三次超級人大戰 EX 出嘅嗰陣時咧，最大鑊就係佢第一次出嗰陣時咧，佢嗰個奧拿防護罩咧，對激光咧係唔會穿嘅。 即係之後呢就會穿嘅，即係如果你個數值高呢、哦、會穿嘅，即係之後啲設定。 哦，咁樣。 係啊，但係佢第一次出嗰陣時呢，佢啲罩係唔會穿嘅、嗯、即係就算你嗰個激光炮嗰啲威力有幾大呢， 都冇用， 都係打唔穿嘅，都係全部擋得曬。 你絕對領域更加強喎、啊、其實。 哦，唔係，絕對領域出嗰陣時佢已經改咗係啲啲防護罩會穿嗰個設定已經有㗎啦。 即係你話嗰一代嚟講，你 compare 係咪勁過絕對領域？佢絕對唔穿咯，仲乜絕對？係 絕對唔穿係勁過絕對領域嘅嗰時。 領域 即係二 set 高達嗰扎咧，見到呢啲係射唔到嘅。 唔到，因為唔係得做主角有嘛，啲敵人都有啊。 嚇嚇，係啊。 咁所以嗰一期咧，啲人都曾經一段時間都話都中意過嘅，即係可能因為個 game 好玩。 咁嗰時佢本身我記得好似二千年頭嗰時，其實出去一批 H 字模型嘅新。其實我批都 OK 嘅，如果即係比較新啲咯，即係唔係舊模型咁啊新啊嘛。咁、 嗯、 但係嗰陣時都係死嘅，出咗之後。 係啦，咁非常可惜啦。咁所以今次呢個雪霸出得咁靚，為咗睇下大家會唔會執，因為靚而買啦。不過上次我都話到 SIC 都靚嘅，冇用係嘛？都唔 知。嗯，咁但係反而好似今次有啲人話唔識呢隻嘢，係見到呢隻嘢咁型，所以就去買，就見到有啲人係咁、 啊。不過又同可動性有關嘅，因為 SIC 嗰時啲 SIC 都係企喺度噶嘛，因為。咁啊， 系唔識喐過好多嗰 時 出嚟， 系啦，雖然靚，仲雕埋個城堡俾佢噶嘛，嗰時係唔係得隻嘢，真係好靚啊，真係好靚嘅，但係冇用啦，因為佢係一個雕塑多啲多次。咁而今次呢隻係活動性好高嘅，咁可能你加埋嘅活動性又靚，咁或者都可以就淨係買隻嘢玩嘅，你唔使理佢係咩係咪，都係靚，係咯。咁啊，大家推薦大家唔錯今次呢隻 ，OK， 好啦，咁啊講完呢個啦喎，係嘛？喂，補翻先。阿馬仔咪話呢個蒙面超人啊，隨時啊會成為呢、這個，你話咩話咩？ 唔係啲人傳啫，話個年號由 平 成會轉做安九啊。 係啦，安九啊，佢哋話係咪安九啊，即係 O N 九啊？ 係啊， 咁核突嘅我個年號咁樣啊，咁我唔知喎、啊、可能係咪佢哋啲祖先改定嘅咧？係咪唔係佢而家至改嘅咧？我都唔， 我真係唔知道，我冇查喎。 我查唔到，我查過，到底佢係即係以前改定定係臨時改嘅咧？係咯、啊， 唔知啊，點樣嚟規定個年號啊？ 係啦、啊，到底佢而家呢一代嗰個改嘅定係邊個改嘅？我就唔知啦、啊。因為有權係以前改定噶嘛， 係 即係改落㗎，即係一路有個傳統，好似中國都好似係嘅， 嗯， 係啊。唔係話嗰個皇帝自己改嘅，好似。不過 anyway 唔知啊，我唔敢亂講呢、這個。咁但係話佢會唔會要叫做安九一號咧？即係第一套。 嚇！呢個新呢個無面超人啊，即 係玩得咁安九啦。 第一人咯，係啊。 嗰啲設計啊，係有 SD 咁又剩係嘛？咁但係唔係啦？呢、這個我諗最起碼因為平成最後一人係嘛，唔會。唔是按九第一人是吧应该。 不是如果以近时来讲我们都讲过话不是计其实他不是计年的应该计系即计他系列他自己开个 project 啊。所以其实大家成个误解呢因为平成蒙面超人特别是由平成元年开始计嘛所以就话 RX 其实半个是因为已经踩了半年嘛。那其实是错的因为根据这个的东影的分野呢其实是平成嘅第一個超人咧就係即係第一個無面超人咧就係阿 Cougar 嘅。咦？點解咧？因為佢其實唔關，即係其實佢唔係以佢喺邊個年份度出現而計其實係一個點講咧？即係其實佢呢個系列嘅一個名稱，即係等於呢個二十世紀霍士咧，係唔會因為進入咗二十一世紀要改名嘅，唔知大家明唔明啊？ 係。 即係佢用咗二十世紀嚟。叫自己個公司咁叫嗰陣當然係二十世紀咁佢唔會話而家廿一世紀成為第時廿二世紀我會改名㗎嘛我唔會㗎咁所以呢個系列其實叫平成呢就係、是、呢個系列一路都叫平成㗎除非佢再開新嘅系列呢咁可能嗰個就會叫做安九系列啦 係即係話佢特登完咗直接講話下一套無面超人係新系列啦跟住改個名 㗎如果唔係呢佢依然係叫平成超人嘅咁其實呢個平成超人呢樣嘢呢佢就係跟阿迪加嘅因為其實鹹蛋超人呢就因為中間的確停咗好耐嘅，咁佢再開第一套就係迪加，咁而嗰時就已經係平成，咁所以佢哋叫做平成鹹蛋超人。所以咧，呢、這個蒙面超人點解叫平成蒙面超人？其實係抄佢嘅，跟佢嘅，明唔明？咁所以就係新系列。 就算佢而家啲劇場版佢平成上次嗰套平成對超和，咁佢本身都係由古家之後打後嘅先動。 就是、 當平成啊！ 你見到明明嗰班友咦咩咩二世歐咩咩咩咩嗰啲咁全部點解企 喺超人啊？明明係 佢平成年間嗰時已經唔係咁個分，其實因為人哋公司係咁分咯，平成咗人就由 Cougar 開始計，就咁簡單。呢個真嘅，唔信自己，你只需要去翻東影嗰度，你查一下嗰、那個 Wiki 都有寫噶，同你講。 唔係，你就睇嗰套劇場版咯，佢自己分埋俾你啦。 咁分埋㗎啦 ，OK， 大家搞清楚先。咁所以其實平成只係一個名嚟嘅啫，其實唔關個實質年份先 ，OK。所以就算而家改咗做年號改咗做安久咧，暫時呢個 SA 一定係平成無面商嚟嘅，就係咁啦。 啊！ 呢個題外話要解多一次，因為我間唔中嚟去解一次，因為我發覺網上好多人都仲以為佢係 跟年直轉啊嘛， 嚟分，所以先有個講法成啊，就話咁係啦，就係話咁呢個超人咪會要改咯，咁唔會嘅 ，OK， 暫時都唔會，咁啊交代咗啦，係咪？ 係啊， 要交代咗啦 ，OK。好啦，咁呢個嘅 Star War 有冇睇咗個新嘅畫頭咧？有啊，呢個應該。 哦，有。 就其實又唔係睇咗好多，不過呢班友開始講嘢啊，終於甄子丹有對白，因為發覺佢點解講啲中國人英文嘅，咁我當然甄子丹本身英文好勁嘅 ，OK， 佢可能專登就扮翻少少口音啦，咁佢話曬係一個中國人樣嘅一個外星人啊嘛，咁佢冇理由佢講流利英語咁啊，即係可能做翻個 different 出嚟想，咁啊專登嘅，你聽下甄子丹平時訪問好勁嘅英文，絕對唔會有唐人口音，咁啊。唔錯喎，睇過即係個再新少呢個有對白話頭呢，即係嗰種咁嘅要對抗帝國軍嗰種，即係嗰樣嘅感覺係仲更加強烈嘅，的確下。咁唔知道大家睇完之後會唔會有想搞反抗軍嘅衝動呢 ?OK? 咁今個12月就要入場支持一下啦 ,OK? 咁越來越覺得呢套戲應該會好睇嘅。 有真係要坦克我嘅喎。 有真坦克我即係唔係嗰啲陀型嗰啲喎。 系啊，有细嗰啲就系人坐入边嗰啲咯。佢叻，我叫佢 lego 嘅出 都有系嘛？ 出一 set 系嗰个坦克嘅，跟住连埋阿甄子丹嘅。 系啊， 系我个人砌甄子丹嘅又。 我不过佢系有讲好多星球嘅，佢都话佢哋每个人几乎都系背负住即系自己星球灭亡啊，或者俾人杀咗好多即系屋企人嘅一个。 俾人入侵咗啦，总之系。 即系个帝国军有几衰？咁今次系有讲嘅，系啊，即系到底帝国军有几邪恶？平时唔觉噶，系咪先？又有幾邪惡，咁今次反而真係會講俾你聽，到底佢有幾邪惡。咁我而家睇嘅感覺成覺得咧，呢套係十月圍城啊，係啊，感覺好十月圍城啊，即係嗰班係清兵嚟嘅，其實個發兵係，係嘛個 feel 好似啊，朝廷英犬啊，啊咁人又得如珠枝啊，咁啊睇下 OK， 咁我感覺唔錯嘅，又有啲城寨 feel， 的確啊，亦都啊。即係一班友要終於要起嚟反抗啊！即係大家互不相干，本來即係都自作門前雪嘅人，而家要聯合喺一齊。咁佢哋都話佢哋係 recruit 一啲人去入反抗軍去對付帝國軍，即係話趁帝國軍未再變成更強大之前要做嘢啦咁樣。咁啊，的確幾正嘅個感覺。OK， 咁我就好期待嘅呢套戲。咁啊，睇下大家中唔中意啦。OK， 我自己好期待。即係有啲人喺度齊緊台㗎啦，同大家講 OK。未睇啊，查緊台嘅，咁啊嗰啲友啊唔好入場啊 ，OK， 唔好。 另外如果你話係啊，另外預告仲有一個， 係邊套咧？ 生化危機啊， 生化啊都係喎，生化。 快奴嗰度第幾集我唔記得。 快奴就呢啲係呃鬼嘅啫，我都講過啦，你打機嘅都知道 ，Final Fantasy 係好多集噶嘛。 由第一集開始演快奴。 快奴啦，呢個快奴戲名嚟嘅啫，大家唔好咁易信啊。 唔係，將佢繼續賣得繼續有啦，有一排就。 你唔好理啊，變咗阿毛啦，係咪？佢都未打到真係阿毛，係咪？ 我都未變。 係咯，咁佢冇話食咗落去花咁老啫，係咪？ 哈哈。 點會唔打落去啫？我唔信咯 ，OK。咁但係睇落個感覺如何 啊？都係佢一向嗰種方式喎。 打多次啦。 好 action 咁樣打到，即係點講呢，上天落地咁揸曬電單車飛飛去嗰啲喎。其實冇乜、那個 style 冇點變嘅，我覺得佢咁耐。 其實集集都係咁嘅啫。 係啊，跟住佢係有個大佬喺度開路走出嚟，好勁咁樣，跟住打打下臨尾就好廢嘅，都係咁。 咁所以變咗呢套嘢，其實我從來都冇期待嘅，不過就次次都票房大收，次次都好多人睇，我都唔明白。OK。 唔係我唔明喎，佢係完全同隻 game 冇關嘅， 冇關係嘅。但係啲人睇到好過癮，係咁就執不斷入去睇嘅喎。呢套 人物根本完全都唔同嘅。 哦，唔係佢咪有嗰啲人名走出嚟做大旗咯。 咁、啊、你覺唔覺得嗰個 Amy 好似咧做得？即係阿邊個啦？即係阿邊個？阿李冰冰啊？邊個啊？係咪啊？ 哦，唔係，我 A 大王。 A 大王係 A 大王係。是不是 好似冇喎，好像唔似喎。 着件旗袍咁囉，似係似在。咁邊個司客唔係咁着啊，係咪 跟住 咩阿 Leon 咧变咗咸湿佬啊？定系成个上次 系啦， 系咯。跟住阿咩阿明明阿 Chris 好劲嘅，跟住喺套嘢变咗废柴咁。 咁即系要强调啊女主角啊嘛。 系咯。 唔怕啦，系。 唔系，即系佢咁多个角色咧，我觉得系嗰个 Kaya 咧，本身系即系好少少啦，咁个表现喺套嘢入边。 即 系其余全。 即系边个？ 即系之前做 Hero 嗰个大力女咧。 做 Hero。 系啊，即系电视剧嗰套啊，近视。 OK。 做嗰个大力，我咪有唔知出两集有佢嘅，好似我记得之前。 哦，你讲俾人， 佢上一集都有佢， 俾人整咗个嘢心口控制咗嗰、那个。 哦，唔系，嗰个系另外一个嚟，嗰个系阿招嚟噶。 系咩？已死啦！我搞乱晒，边个系 care？ 唔系，系即系点讲咧？佢同阿卡，阿咩卡罗斯一齐，好似我集有佢，即系最紧有个女，即系点讲咧？有阿、啊、有阿、啊。Chris 我一集咧有佢嘅，跟台之前我就好似有佢，我有两集有佢出过嘅，有个女有条女。 OK，anyway、okay, 我唔记得啦。OK， 其实咁嘅啫。OK， 佢边个都冇乜分别嘅都。 唔系，即系得我条女打得比较好啲之外咧，佢其余啲人咧系喺套嘢入边嘅表现系比一 game 比一 game 入边咧系差天共地嘅。 OK， 咁啊 ，anyway 啦，咁啊唔可以对比嘅，系啦，咁啊大家中意睇就睇啦。我不嬲都唔系好杯茶，但系至少我唔睇又唔得嘅，呢咁大片系咪？就要同大家讲噶嘛，因为。 唔系佢嗰个激光嗰条隧道咧，玩咗好多集咧，佢继续玩喎。最好笑系套戏出完之后咧，佢影响到只 game 入边都有呢个陷阱咯。 唔系，同埋丧尸个元素咧，一样越唔关事。 冇好耐啦，其实 系啊，冇好耐啦，咁所以变咗，好嘥啊，我觉得系。咁但 系哦，系啊，佢依家最新其实有只即系巴哈特只新 game 之前系试玩版嘅。 系点啊？ 佢个玩个模式而家系变。做翻而好似之前 Silent Hill 嗰啲咁， 变咗 Silent Hill？ 哦， 系啊，即系佢好似可以恐怖咁样，醒咗跟住又抄啲嘢，喺间屋走嚟走去咁，见唔到自己喎，第一试点咁喎。 唔系射击游戏啦，已经变咗。 佢可能会之后有射击嘅，但系佢而家个试玩版系喺间屋度， 即系解谜。 系啊，走嚟走去咁，见到啲丧尸定咩咁好惊咁样，跟住就俾人捉咗啊咁样嗰啲咯。 咁可能好啲喎、啊，反而 哦，其实要转噶，因为佢之前其实已经冇可能再改嗰个模式噶 啦。系啦 ，OK， 好，咁呢个睇下睇啦吓，我不嬲冇乜期待啊，对呢、這个阿包 Hester 嘅电影 ，OK， 即系有咪睇下咯。 哦，冇，其实即系点讲，即系咁多套改编，其实呢套最唔似喎，就反而最多套， 反而先最卖到钱啊！ 系咯，我就系最 所以大家闹嗰啲嘢，其实根本就唔系咁嘅，系咯，系啊，算啦，系啦，好啦，咁下个礼拜好似北美咪有机会会做呢个咩咧 ？Final Fantasy 即系嚟紧呢个15啊嘛，嗰套戏啊， 系 嗰套戏啊 ，OK， 整到啲人样好似真人咁滞嘅，不过佢几廿年前嗰套都好真人嘅啦 ，OK， 系咯，咁今次但系今次呢套就起码系即系啲人有翻魔法，同埋佢跟翻今集嗰啲故事，最好系。上次 衰 咪六啊嘛，系啦，今日只 game 上次都自己作个古仔，仲要唔 fantasy 嘅，好科幻嘅，即系完全 冇魔法嘅，冇召唤兽。 冇，佢就系话嗰啲系外星鬼啊，佢打都系。 系。嗰啲幽灵嚟啊嘛， 外星幽灵。吓咁好奇怪啦，咁今次呢个就设定上咧就，那个世界观好奇怪嘅，新呢个世界观就系、是、佢好似我哋现实世界咁嘅，周围啲城市啊，啲车咧，就系我哋揸紧嗰啲车冇乜分别嘅。咁但佢裏面啲人就啲人有啲人識魔法啦，即係嗰啲咩皇帝下面嗰啲衛隊呀，佢都係講嗰班友嘅啫，咁所以就幾得意嘅，即係睇落去個感覺，咁同埋即係佢有啲好似恐怖襲擊咁嗰啲感覺呢，即係啲人又係咁撳曬耳機講嘢呀嗰啲呢，即係你睇係好似似啲而家啲戲嗰啲我哋會片嘅 feel 嘅，咁或者好睇嘅，如果嗱呢個如果下星期有機會呀會望到呀，同大家講下好唔好， 嗯， 一下位都唔知道有啲咩做。好，咁有冇其他嘢报啊？有冇？仲有冇？ 我冇啊， 仲有冇啊？ 啲下台够钟啊，都应该好夜。 唉、哎，我哋都好啊，而家好夜噶啦，而家大佬，而家凌晨噶啦，大佬，过咗凌晨好耐啦，凌晨几多点啊？而家哇， 一三点几喎。 哇，算啦，哇，爆晒钟添啊，其实。 爆钟啊！ 讲，哇，三个几钟啊，原来我哋讲，哎，咁就算啦。好，讲下下星期啊，有咩做咧？咁样。 要搞紧啲。 下个星期， 下个礼拜， 系啦，有咩做呢？ 咦？应该做嗰个动画套《捉妖敢死队》。 系。 即系我接子嗰个系嘛？ 酷煲。咁快做啦咩？ 咩啊？ 八月十八系喎，系喎，系嘛？ 系咯。 系喎，系啦，嗰个接子嗰个，即系CG 动画嚟嘅，讲日本古装嘅，系啦。 系啊。 系啦 ，OK， 叫佢奔墟系嘛？ 嗯， 系。有 Tom Hanks 嗰个叫咩啊？沙地阿拉法啊？ 系。 即系讲佢走去咩 sell 啊？即系沙地阿拉法国王一个咩 3D 全息投影嘅会议 系。系啊，香港变咗做沙地阿拉法啊。 系咯，沙地阿拉法都叫做。 哈哈。是咁如果你話做嗰個切勿關燈。 切勿關燈都做啦下禮拜。喔咁就有興趣睇睇啦，不過我同大家講先啦，悶到嘔嘅套戲。唔好俾個畫頭呃咗你呀，個畫頭 ok 㗎，但畫都要好慢嘅。係呀。同埋其實入面反而唔係咁驚㗎，因為嗰隻嘢已經太 casual 啦，出場出得。 係。同埋有套動畫係魯賓遜漂流記 3D 喎。 什麼嚟呢？ 都係動畫嚟㗎，我見到。 喔、哦、竟然有啲咁嘅嘢。 是啦、啊、他好像找了黃修平配音的人。 哦哦是 啊、 okay. 是 啊，但是詳情又不好像我只叫有一組的下禮拜。 不是喎、啊、有邊個啦，基佬偉啦，即是何國榮啦，就是這個葉允兒啦、啊、譚玉英啦咁之類的。 哈哈。 是啦、啊、犀利啊。咁多人配的、嗯啊。好 是、 啊、大家睇啦。好咁、啊、再下多個禮拜啦，是不是要是吧， 是。 到25号嗰个礼拜系咪应该系？ 系啊，咁啊有哥斯拉咯， 有哥斯拉啦，系 真哥斯拉， 系同埋呢个国定杀戮日啊，大选狂徒都做啦。 我唔系，我之前讲咗话褪咗好耐，我而家我资料系褪到好厚啊。 系咩？点解？但系我仲系 上个礼拜我叫系 系啊， 之前咪讲我褪到成九月要做拍廖小姐嗰阵时。 咦？但系我呢度仲系写紧八月25喎，咁奇怪。 吓、啊、唔知咁样， 咁睇下到时做唔做咯，系咯。哇，如果做到拍了小姐真系唔使睇啦，系咯。咁即系 anyway， 佢都系迟咗噶啦 ，OK。 系好多嘅啫， 系咯。咁啊，睇下到底系八月廿五定九月咯，系啦。 吓、啊， 好啦，咁啊，仲系八月廿五咪做咩咯？厮杀列车咯，正式做咯。 正常啊， 系啦。咁至于嗰度迷之时空咧，其实而家都有优先嘅，咁但系呢个不打话直情系睇唔到，因为真系买唔到飞，同埋场次太少啦，系啊， 系去到九月一号先正常。 喂，我呢度睇八月九月八喎，佢话 系咩？我呢度 show 系九月 啊，咁啊真系佢话九月八先至正式上映，咁啊到底系一定八啦？又争成个礼拜嘅喎， 系啊， 大家到时留意啦。总之系都九月啦，九月第一个定第二个礼拜啦，系啊， 嗯， 好，咁啊，仲有冇？啊，咁之前介紹過啦，嗰度叫做咩鬼 ？Nerf 啦，即係嗰度話佢玩機玩到要死，爭啲死人咁就係嗰度啦，即係佢笑啊！ 極限挑機啊！ 係啦，極限挑機，香港改咗個名，係啦，咁就會九月一嘅呢個話係，係啦，咁原來佢話美國嗰邊原來佢真係同阿 Pokemon 地即係楞咗嚟做宣傳喎，真係 係 係啊，佢咁講，但係我又唔係好清楚，即係點楞法係啦，即係咪入到戲院有得捉 Pokemon 咁樣係啊？就等人買飛是不是這樣，我不知道 ,ok? 好，那就沒有。 其實之後那麼遠不說了。 9月29喎、啊、拍了小姐現在是。 是啊。 是囉，嘩好遲喎、啊、等到。 是啊。 ok, 好那沒有啦，那其他啲好零星啦，是啦、 啊。都是之前說過那些時間囉。 不知道隨時改了那些部位啦，不報啦 ,ok? 好、啊、那沒有補充啦，是吧，講住咁多先啦，係啦，今日禮拜其實就好散啊，就亦都冇咩主題，所以可能反而仲講得耐咗咁樣。好，冇嘢補充，好，咁啊明謝翻啊，提供咁多資料俾聽眾們啦，多謝大家。好啦，講下我哋嘅 email address 咯，就係 tatsuqsf@yahoo.com.hk 咧 ，tatsuqsf@yahoo.com.hk。如果大家咩報料或者我哋咩講漏講錯啊，歡迎大家隨時寫信俾我哋，等緊大家回信嘅。咁啊轉個頭咧，我哋都會繼續擺上 myaudiocast.com/sci-fi411嘅。咁我亦都會擺去咧呢個 sci-fi-backup.thisistap.com 啦 ，sci-fi411backup.wordpress.com 啦 ，all the way sci-fi.wordpress.com 嘅。咁如果大家去香港網台 app 就要 under 呢個嘅 record 先咧，會揾到我哋啦。咁至於頭先嗰啲網站更新咗咧，呢、這個 catsquare.com 就會找到我們的 ,OK? 好啦，咁大家同埋呢記得加入我們的 Facebook 聽眾群組，就是 facebook.com/groups, 斜同 339261276632 的 ,339261276632 的。咁我們網上播放時間呢逢星期一有 Record 先。咁另外 openskyradio.com 美國時間逢星期一有我們後期製作版再加經典重溫的。好啦，同大家講聲好，拜拜。 拜拜。